欢迎大家收听 Sci-Fi 全面睇，我是 Tasco。 Hello， 我是港产不打。 是啦，咁一阵转头呢马仔得应该都会 join 我哋啊，咁一阵再 call 你，咁我同不打讲，虽然因为而家不打都喺外面啊，因为有今日有嘢做啊，咁啊搵个草。 是啊，今日书展啊，我书展我摆档啊，是啊，但唔紧要，我哋喺书展外直播，冇错。 冇错，唯有唔乱讲啦，咁样因为都系啦。好啦，咁啊，我哋会讲下《西游奇遇记》啦。Ghostbuster， 因为我讲咗啫，但大家未讲嘛，咁今日都会再翻讲嘅，等大家都讲下大家嘅意见啦。系啦，咁另外仲有个变态超人啊，第二集都做咗啦。咁我 冇错，呢套反而正嘢喎，系啊，即刻我都会讲。 嗯，好啊，系啊，咁啊好啊，咁啊事不宜迟啦，因为要讲啊，系啊，咁啊先报下呢个排行先啊，即刻嚟。OK， 咁啊第一位咧，哇，都仲系海底奇兵第二集。哇 咁就估唔到嘅。 唔奇啊，呢啲通常如果海底奇兵去到呢啲级数呢会 keep 到嘅。咁第二位呢就寒战二嘅。第三位呢先係星空奇遇记喎，超域时空喎。係啦，明白咁样。但係其实佢长次呢佢都唔及头先寒战嗰啲嘅。甚至乎唔及呢个海底奇兵，即係嗰个长次唔够佢多喎。 明白。 奇怪喎。 明白。 係啦。咁第四位呢先係捉鬼敢死队嘅。 ok。 咁但係佢长次多过星空奇遇记。 咁 第五位呢就呢个好呢个嘅遇见你之前。第六位有个机智同学会。第七位呢 ,Pat Pat 当家。第八位呢赏金猎人是什么来的？ 赏金猎人哇是优先的。下个礼拜先做黄百鸣监制大陆的脑残特技。即是盗宝片啦你说。是盗宝片。 明白真的不是好知。好啦第九位呢有呢个比海还心啊。 嗯、 日本戏阿部宽。 喂呢套呢套正喎即係穿之寓意喎係咪係呀。 我唔知呀係喇阿部宽主演咁嘅应该係。 冇错即係垂钓换了我的父亲嗰个导演都係、 哦、 名家嚟嘅。係呀名师就一定都有补偿。 咁我唔知佢係优先定咩啦係呀。 明白係呀优先係 优先。优先 啫咁唔係喎正常嚟喎。今个礼拜正常喎。今个礼拜正常。 讲埋先呀第十位有呢个所以和黑粉结婚了啊咩嚟呀真係。 我呢套我唔知喎真係甩咗。 真係唔識真係唔識。三人行咗第十一嘅。好啦咁我睇下有冇啲嘅新相先。Okay. 有啦变态超人二呢咁虽然得十三位咁但係睇真啲佢都係十零场啫。咁所以其实又几敷嘅去睇过。 係好敷啦十零场上到十三位。 係啦上到少啫其实就好多人睇嘅。 冇错。 佢就少咗佢未至于得嗰一两家人其实都好多戏院做嘅。不过加埋十零场啦。咁其他就好似冇乜係有啲我都唔知咩嚟嘅係啦咁差唔多啦下面嗰啲就係、是、即係舊㗎啦報告㗎啦多數都係啦。好嘅。 明白。 好啦咁首先嘅呢就係呢個觀眾啊香港觀眾用佢腳同荷包去投票咁你以作參考嘅啫又唔需要信晒你可以有你唔同嘅選擇。好啦咁跟住兩位開始講戲㗎啦咁如果唔鍾意聽故仔唔鍾意穿橋嘅朋友就熄機。好啦咁講你當講兩句先啦咁不如我講講呢咁我都睇咗啦咁呢個星空奇遇啦。咁我知道呢香港觀眾甚至話不打呢唔係個都咁滿意套戲嘅即係覺得佢好多位好荒誕啦即係嗰啲咁嘅細飛機可以咁樣炒咁其實應該死好多人㗎喎佢即係其實都有人揸㗎嘛。即係佢又影到好似冇嗰啲嘢唔會爛咁喎嗰啲機插穿曬人啫爛曬但佢啲機佢一隻都冇損毀咁即係好似覺得好兒戲啦咁同埋佢個咁嘅玻璃波咁樣佢都 玻璃太空城玻璃太空城。 佢第一次見到那個城喎阿 Scotty, 唔知邊個話嘩咁似嗰啲 Christmas, 嗰啲落雪嗰啲玻璃波啊即係熬下佢裏面。 係呀係呀啲兒童玩具熬下佢會喐咁樣嗰啲嘛啲嘢嗰啲雪飄出嚟嗰啲。 佢又笑話似呢個嘢跟住佢就話我一手想打爛嘅跟住佢哋望住佢咁樣即係原來呢就暗示喺後來發生嘅危機。咁但係即係當然啦佢呢個設計可能都有咁嘅意圖嘅即係玩個咁嘅 Crystal Ball 咁嘅即係或者嗰啲咁嘅嘢咁 Snowball 咁咁可能佢都係專登出去等你覺得佢好脆弱啊好易爛咁樣或者係啦咁當然佢嗰個設定係唔係好現實㗎老實講即係啲船呢可以飛到入去裏面嗰啲隧道啊咁樣飛啊咁係冇講錯嘅佢的確係想用船玩係窮嘅時速嘅導演正係之前做咗幾集嘅韓籍導演啊係咪林之佳定咩係咪叫做我唔記得 係呀我唔知道即係咩 Justin Van 喎係咪如果英文就係啦 Justin Lin 係咪 係呀 Lin 係 Justin Lin 咁我就覺得都我就覺得好好睇點解呢咁其實就或者我陣先長講啦咁其實我覺得佢反而呢比起頭兩集唔係話比起以前啦比起頭兩集呢就已經加返好多即係嗰隻艦嘅重要性啦嗰啲船員之間嘅關係啦 咁隊長都成長不少，起碼佢而家係一個好好對隻船好有感情 啊，有承擔啊，有承擔嘅隊長， 亦都係有好重嘅感情啊。咁佢一定要救翻曬啲人先肯走啊，一個都不能少咁。即係呢啲其實係有翻以前，有翻以前舊 Star Trek 嘅，起碼一啲 係即打 team 嗰種精神咯、啊，明白？ 一個 cool 嚟嘅。咁頭兩集咧，我就覺得佢咧根本係一班散收收嘅一種太空英雄。即係其實係一個 或者幾個英雄咯，即係頭幾集就係啊，塑造幾個英雄，純粹英雄 個啫， 英雄戲變咗。 咁呢度咧係講成船人點樣去過難關嘅一個故事嚟嘅。咁其實係有係反而比頭兩集我講嘅再講一次，係似翻以前嘅 Star Trek 嘅。咁佢亦都攞翻好多老牌嗰啲，有時啲少尉啊啲嘢攞翻出嚟玩嘅。咁雖然你話唱歌仔啊嗰啲就唔關 Star Trek 事啦，嗰啲我啊覺得佢係。喺度笑緊咧，即係而家好多套日本動漫啊，即係包括超想要塞啊、高達零零嗰啲嘢嘅，即係溝咩通啊？播歌，你估我播嚟俾你聽啊？同你 friend 啊？我整爆你啊！武器嚟嘅，咁即係佢用翻一個沿用翻一個鬼佬咧，不嬲都係咁嘅。點呢、這個播歌嚟作為武器呢樣嘢，最初就係打呢、這個火星人嗰陣發生噶嘛？佢播啲老歌啊，就會整到火星人哇，好辛苦爆頭嘅，就會係佢玩翻呢啲嘢。咁唔知咪去到日本仔呢先變咗講溝通啊，溝乜鬼嘢通啊，大佬人哋嚟殺你啊，大佬即係你諗住播下歌佢就會調轉頭幫你打呢啲，即係相對嗰啲就幼稚啊，同大家講 ,ok, 即係我就覺得佢有少少笑返嗰啲嘢嘅專登，咁但係你話係咪關雙奇遇嘅事，唔係，我覺得佢有啲回應嗰啲嘢，咁簡短就講住咁多，轉頭再講，咁大家不打講啊。 好，咁我剛剛我認同啦，即係我都知道，如果你話係老一輩好似我咁嘅年紀啦，即係咁我咁嘅年紀，其實我70、80前㗎啦 ，OK。咁咧，但係就我都冇乜能力係睇到《星夢奇遇》第一集嘅。咁但係你知明珠台都會翻播啦。咁其實我細個睇咧，好 amazing《星夢奇遇記》。咁其實你知道，好多人就撈亂咗《星夢奇遇記》同《沙窩》咯。咁咧，《沙窩》其實係啦，香港就其實《沙窩》光明人好多嘅。即係你問我個受歡迎程度。沙窩就即係一講起星球大戰，即係太空嘅戰爭就諗起星球大戰。咁但係外國其實就未必喎。當然沙窩喺外國啊，即係尖子金銀嗰套都好 hit 啦。咁但係問題Star Trek 係嘛 ？Star Trek 另外我驚我讀錯。即係星空奇遇記呢個 brand 咧，其實喺外國咧又好根深蒂固，因為咧實整計年份咧，我記得我嗰時寫文查過資料，星空奇遇記最早啊有電視又有電影啊，第一套電影等等，咁啊早過沙窩十年。咁其實就佢個 係 一個 時間，當然係啊，時間一定 係啦。實情係一個舊 band， 即係其實係有咗《星奇遇記》先入為主講太空戰爭呢一個世界大同，講同外星人合作打，其實係《星奇遇記》。咁只不過我喺香港上又唔係，香港係上咗《星球大戰》先。 我唔係，梗係唔係啦，香港好早 都未有，唔 係《星奇遇》啦。 咁但係嗱兩個系列又其實又唔同啦。你知《星球大戰》好有嗰種家族嘅感覺啦，家族嘅傳承啦，入面佢又有武士啦，有啲叫做東方武術元素，咁又有超能力嘅話，咁亦都強調個人嘅得曬陰暗面，咁係好着重係個人成長同埋個人克服逆境咁樣呢種精神。咁但係咧，《星夢奇遇》嘅成個 band 其實唔係，佢好着重嗰陣時嘅，喺嗰陣時嘅已經好前，因為咧嗰陣時嘅美國片都仲係未咁大膽可以起用，譬如揾女性做主角啊，啲女仔都仲係花瓶嚟嘅，即係嗰陣時嘅美國片啦。咁而且亦都係通常都一定係白人㗎啦。咁但係《星夢奇遇記》就係話叫做第一套大電影啦，夠膽起用就話黑人係做重要嘅角色，咁而且仲唔係咩，即係唔係花瓶，係有意思喎。咁亦都會起用入面佢有女嘅男長啦，咁嗰陣時嘅算係好前。 咁你講 咁加上佢仲強調。 你講女男長係後 嘅。知。咁但係就另外佢又會入面亦都會起用呢，就話喂世界大同嘅成個宇宙佢嗰、那個銀河聯盟啊，你當星際聯盟啦，咁入面有外有第二啲種族嘅人一齊去建構，咁就再唔係話一個獨有地球人咁樣嘅事件。咁嗰陣時嘅嘢好深嘅。咁加上我細個睇呢，即係星空奇遇入面嗰啲設想咧，嗰陣時睇好 amazing 喎，即係佢連 internet 都未有嗰陣時咧，已經諗到有啲，譬如而家就有呢個全息投影啦，咁樣今集都有玩啦，係咁玩啫，好似分身咁樣，全息投影立體嘅全息投影技術，咁另外仲會有啲譬如呢個叫做物質嘅傳送，咁係呢啲哇好 sci-fi 噶嘛，好幻想噶嘛，大家都知想喂最好撳個掣即刻一個人啊唔見咗就喺第二個瞬間移動，咁呢啲叫瞬間實物移動，呢啲構想佢六幾年已經諗到。咁其實好前嘅，咁加上入面已經有嗰啲咩，譬如接式電話，最早咧即係未有手提電話已經諗到呢啲啊，又有啲話啲咩手術，啲好強嘅手術儀， 可以一個裝置可以救人啊，又可以醫人啊，又可以 scan 埋入邊內臟啊。咁佢好多嘢都即係叫做個構想，我強調構想。咁佢可能即係背後可能嗰陣時係冇乜科學根據，即係包括你就話嗰啲咩立體複製、無限複製可以複製埋植物，咁嗰啲你知冇可能㗎啦，喺物理上。咁但係佢已經有咁樣嘅構想，咁嗰陣時係啲細個睇覺得好科幻。咁當然哇咁啊，事隔咁多年啦，咁啊。不過呢個都要講，咁你要知星空奇遇記個 brand 實在太舊啦，咁佢又而家呢一套 reboot 版第三集，其實就係成個系列嘅第13套作品，咁其實不嬲一至十咧，不嬲就係單數嘅集數，就好睇過雙數好多，咁呢個啲人笑就係星空奇遇記嘅宿命，即係第一集好受歡迎，第二集一定係俾人插，跟住第三集就會好翻啲，第四集又俾人插，咁啊永遠雙數嘅嘢，永遠雙數贏冇單數。咁但係一嘢轉去到我哋第十集啦，即係第十集、第十一集就係 reboot 版，咁 reboot 版反而第十集嚟喎，咁反而就係破咗呢個星空奇遇記紀錄喎，即係 reboot 版係成個星空奇遇記嘅 series 入面最收實嘅，咁亦都 reboot 版嘅第一集，咁啊調翻轉就變咗照計為會唔會係雙數好過單數？咁但係嚟到呢一度咧，你問我上集嘅第二集咧，我自己就都有出文，咁我覺得啊麻麻地。即係第二集，Reboot 版嘅第二集就，我覺得係差過 Reboot 版第一集。OK， 咁嚟到呢集，我話期望佢好似以往咁嘅，或者佢係單數應該會好翻勁啲啦。咁我睇完咧，我自己有啲失望。咁當然，即係大家唔同觀點、唔同角度啦。咁我第一失望就係話，我會睇完呢套戲，我會理解為係呢、這個即係阿狂野時速嘅太空版。咁你預喺真正嘅星空奇遇記，佢入面都會有啲即係太空戰艦嘅打鬥啦。佢入面都會塑造一啲比較即係科幻啲嘅戰爭啦。咁呢度咧好明顯嘅，因為導演轉咗係《狂野時速》嘅導演啦。咁你見佢入面好多元素，佢都係用啲最窩嘅飛車、飛鬥快戰艦撞。咁啊中間有場救佢嘅船員，個隊長可以揸電單車嘅，喺個外星度揸架越野電單車。不過為咗要加翻一啲科幻元素，就話講佢啲尾咧會噴啲。你當好似結冰咁樣水晶牆咁樣，咁啊噴啲水晶牆可以一路咁樣繞敵嘅，又可以保護佢經過嘅一個地方嘅啲軌跡咁生咗出嚟。咁但係個懸念都係揸電單車，真係好老牌80年代嗰隻電單車飛來飛去，又會啊甩尾啊，跟住又會飛高咁之類。咁啊到 ending 嗰場就講佢最後就哇一個企業號就同嗰架細嘅飛機鬥快，跟住最後就啊迂迴衝咗喺個海度衝上嚟啊撞冧咗嗰架細飛船。即咁樣 ending， 咁當然最後仲加長就好窩嘅，即係流於就叫做話反地心吸力喺個箱入面咁啊打來打去，咁最後話吸走咗佢咁之類。咁我覺得呢啲動作嘅場面嘅設計就唔再科幻咯，亦都唔再其實某程度上佢只不過個設定係太空嘅啫。其實佢嗰啲元素嗰、那個動作元素個理念都係一啲最窩嘅打鬥。咁我覺得你有啲失望，即係呢樣就係我睇完我感覺。咁加上即係你問我就星期嘅嘢應該多啲科幻構思啦，咁都明嘅個 brand 咁耐啦，加咗咁多年，咁其實你話上兩集 reboot 其實佢啲科幻構想都唔多，咁我都期望今集會多啲，咁但係今集其實佢成日用就即係最多就係嗰個物質傳送囉，咁但係你知個物質傳送就咁樣就已經出咗嚟，咁佢往往即係用呢啲嚟我嚟解救個危機呢，我個觀眾睇覺得好屈機囉，咁即係佢又會梗係講有啲原因啦，個地理環境有啲咩有啲干擾咁啊，用唔到咁啊傳送，但係最後當佢就嚟死嗰下又會傳送到，咁你一嘢已經傳送到，甚至乎佢好似傳送到去咗敵人嘅戰艦，即係敵人嗰架飛機就踢走咗嗰兩個機師，跟住炸咗個敵機喎，咁呢啲橋我覺得就即係觀眾角度我覺得離譜少少，同埋。喺即係個劇本上編得唔好，即係變咗好似戲場咁，你傳送你不如直接傳咗去大佬啊機，咁打贏咗個大佬咪得咯？即係嗰個你當最即係嗰個實證嘅地球人嗰個咧，咁你咪傳送去咯，咁使唔使傳去個兵仔度啫？咁即係觀眾會咁樣反問咯。咁二來就哇咁你不嬲啲星期嘅外星人打啊嘛，咁你後屘又塑造個外星人原來係地球人嚟嘅，咁嗰下我咪太接受咯。不過我唔知舊嗰住係咪有一個咁嘅角色。新作 冇新， 系咯，无端端明明外星人样啊，不过当然佢有啲解释，又话唔知点样，又佢话佢去到嗰度，佢话以前有啲仇恨咁啊， 嗰陣時個星際聯盟放棄咗佢哋船員，咁最後佢死剩嗰幾個，咁喺嗰個外星度發現咗一個你當可以長生不老嘅技術，咁可以變咗佢可以 keep 到個生命咁樣。咁但係佢樣就變咗。 古仔嘅解釋啫，其實你知唔知點解？ 係啊，古仔解釋啦。 你知唔知？ 咁但係你問我，係啊，咁咁樣扭橋會差啲咯。 你知唔知點解會有呢啲劇情？ 冇錯冇錯。咁 你知唔知點解啊？ 你話我。總體喎會覺得就唔夠科幻嘅，你問我。咁你但係就你話豁開我都明白，即係唔同觀點嘅角度啊，即係我明入面有好多致敬嘢，即係關於舊住，即係譬如就話嗰個日本個船月，咁其實你見到佢嘩佢睇住個女嗰張相㗎嘛，到到佢返到去個殖民星，即係返到去基地呢，係有個男人一齊同佢接個女，好開心一家人咁走。咁其實嗰陣時呢個角色呢，我知舊個輯呢其實係同性戀㗎，咁亦都係嗰陣時好前啦，即係六幾年已經夠膽講同性戀議題。 唔係， 咁佢有啲回應翻嘅。 唔係個角色係同性戀，係個演員咋。個角色就 演員係同性戀。哦，個角色咪係哦。 角色係正常人，正常有老婆嘅妻女嘅。後尾佢即係後尾佢嗰啲仔女都有喺第二啲戲度有出場，話佢即係佢啲後人嚟嘅。 哦，明白明白，我知佢只係幽默翻個角色，個角色本身同性戀。 個演員啊，唔係角色啊，個演員。 演员哦，咁你问我，即系可能有啲情意结啦，咁但系你问我宏观睇，我又觉得嗰啲桥咪又系天煞二嗰啲桥，咁你又系永远有架战机，咁跟住后面有一架蜜蜂嘅流罗咁啊，跟住佢，咁又系永远嗰啲设计又哇一炸一浸嘢咁样赢，咁但系要赢就好易赢，咁佢又话选择播音乐啊，咁一播音乐，咁我明啊，播音乐你唔话干扰到我干扰到。但我都明咁火幕光照都會爆炸，咁跟住全部自爆，一嗱咁放爆煙花咁樣，一路行咗一路爆，咁跟住啊咁啊贏曬咁樣，咁啊變咗就最後剩翻一架敵機定兩架敵機，咁最後留於啊隻抽，隻抽我衝咗埋去撞你贏咗佢，咁跟住到人同人之間隻抽，咁跟住又喺度擒咗上去嗰個真空管度又打嚟打去，又咁啱有個窿就可以屙咗出拍外太空咁完，咁你問我呢啲啊，即係同天煞二相等級數嘅。咁我你問我就失望咯，係。 嗱，即係頭先以上嗰堆嘢咧，全部佢喺回應緊好多套戲嘅。咁有我啲，等我一陣有時間先慢慢講。 明白。 即係佢唔係無端端擺落去嘅，其實 明白，明白。 即係同天煞唔同嘅， 明白。咁我覺得有公道講，佢起碼佢喺最窩嘅動作方面就緊張過天煞二好多嘅。咁所以我一定唔會話死到好低翻。咁但係我個人就我啲覺得呢套唔合格嘅。即係可能四廿零分咁啊！你問我比就係啦。 我要加速啦，因為仲有幾套未。 冇錯，好冇錯。咁呢個我個人意見啦。咁至於咧呢個禮拜另外咁，我有少少回應啦。因為上個禮拜我知阿 Tasco 講咗好詳細個租嘅咁細節啦。咁我睇咗啦。今個禮拜我又入場睇。喂，咁我覺得又即係好認同啊 Tasco 個 八十年代回應呢個主題啊，好啱嘅，即係形容得好鮮明，好貼切。咁套戲亦都我真係有驚喜，因為我又都係抱住爛片心態睇，即係預咗佢都係嗰啲嘢啦，咁樣可以 reboot 一套舊嘅經典作品，咁樣揾四條女又岩岩岩岩，可以拍成點啊？估唔到我自己又覺得會好笑。咁當然都有網民講話，喂啲橋好又係嗰啲咩？即係學你話齋掹出去喺個餐廳掹走佢，又扯台布啊咁樣，即係有啲有個男仔啊，即係個女仔又會見到雷神咁啊，又鍾情佢咁樣，類似咁樣，啲中間整呢啲咁嘅 get， 咁但係我又覺得有，即係我就會笑啦。不過可能就因為我年紀大啊，咁我係會笑嘅，我覺得 OK， 成套戲個氣氛笑位我覺得係密集嘅。咁明嘅有啲可能啱啲嗰輩，我覺得好似懶懶地啲笑話或者唔識笑咁，我 OK 啊，各自唔同處嘅。咁我覺得笑位密集，咁同埋我反而覺得佢雖然佢特技就即係我覺得又唔係勁嘅，即係捉翻細細嘅特技，咁都要留意啲顏色嘢周圍射，咁但係佢啲場口鋪得好，即係佢打係打得好精彩、好精準，咁四個人又會有啲合作啦，跟住又會有啲咧好似嗰啲叫咩萬聖節遊行嗰啲鬼啊，做到好似萬聖節氣球咁，跟住又出棉花靈精，跟住又有交代翻只餵食鬼，最後餵食嗰啲雷又揸架車，即係衝咗落去，最後做個大級，咁當然你話喂都係呢啲，最後又係搞一樣嘢，之後跟住一鑊過吸曬，好似好氣場。咁我都認同嘅，即係又係呢啲台里活腦殘拍法，咁但係即係我係覺得佢係笑片囉，咁有時做到個娛樂性，做到個笑位就已經叫做成功囉，咁我係覺得有驚喜，咁當然即係又唔係話好睇到哇神作，咁我覺得合格 你呢度直情我諗住入去舐嘢呀，點知一出咗個唔知冇嘢喎，喂佢唔係好差咗咁。嗱呢套戲呢最要有一樣嘢呢係佢嘅剪接。即係其實好少人留意嘅。即係其實呢套戲呢可能佢拍呢好一般嘅。但呢我覺得佢剪接嗰度呢我真係唔知佢翻剪。我唔知佢翻剪咗幾多次。但呢我諗都應該剪咗好多次。佢今次出街呢個版本呢其實佢剪得幾好嘅。即係如果 係啦，我有啲動作上。是啊，又好連貫嘅，好有緊湊啲鏡頭擺位， 咩鏡頭？咩鏡頭嗰啲嘢佢做得好好，因為其實冇錯，佢剪走咗好多嗰個雷神控制班嗰班 係跳舞嗰陣， 佢喺個戲入面冇影到，其實幾多段戲好長嘅，佢反而喺即係字幕後俾翻你睇啦，俾翻曬啲剪走嚟睇，你會發現好多嘢剪走咗係啱嘅剪得， 係如果唔係鬆咗啊嘛， 冇錯啦，有如當年嘅 T2 啊，即係未來之子第二集。即係如果你發覺佢嗰個所謂完整版呢即係又搞笑啊原來個 Terminator 又會搞笑喂其實會影響咗成件事㗎。但係佢剪走咗睇到係剪咗但係你後尾出碟先俾我睇咁我當然覺得得意啦打加溫嘅。但係的確當年嗰個剪法呢係啱㗎喎。所以呢個捉鬼鏡頭你喺剪接嗰部分呢真係要記一功特別係我覺得好嘢嘅剪得。係呀。即係可能你本來平平無奇都係剪到好精彩呢個就係剪接嘅功夫。咁我呢個又唔能夠即係上禮我都冇提過。咁當然一陣我會再補講少少話就是、因為呢原來啊今次嘅捉鬼敢死隊呢竟然同呢個 Donald Trump 同希拉里之戰呢係話即係連上關係嘅。係一陣等我、哦、一陣慢慢有時間再講講多少少俾大家知。 係啦同埋你問我我又覺得佢即係當然佢都係女權行先㗎啦呢套戲你見四個角色變成女仔即係回應返而家美國好多 戲一陣唔覺㗎喎。 女性做主角啦。係啦咁而來我覺得譬如雷神個角色呢我覺得調返咗佢擺明係好似係調返轉又似諷刺返女仔佢就調返轉以雷神咁樣嘅身形啦佢就做返好似當你係一個男性主導假設以前中國咁樣死到四個係男人佢可能會請個好索好大波嘅秘書㗎嘛咁而家佢就係調返轉因為四個女人所以咪請個好大胸又夠高大身形靚曬嘅男秘書 嚟 㗎係啦咁佢而特登走咗落去佢就做返一啲腦殘秘書即係講佢係得個身形但佢就係好 honestly 係弱智嘅咁佢其實係有啲即係串返你哋 即係你意思 係啦調返轉 就波大冇腦仔呢就 冇錯 係 啦係啦咁佢係特登咁而我又覺得雷神做得放喎佢又真係放低曬完全放嘩做到好過癮啲表情又好過癮又有演技其實跳舞嗰場後面你播字幕睇返都 OK 喎因為好笑喎真係見到佢嗰啲表情好鬼好鬼過癮喺度跳舞好認真咁跳。咁我係覺得呢啲咪會心微笑個回即係我覺得呢啲係 如果佢做雷神有咁嘅演技就好睇好多啦雷神 會係呀就唔會木囉。 可能 雷神冇口冇面咁樣 做咗咁多年演技都有精進到咁當然一定 冇錯咁同埋你話我讚另外讚就嗰四個女仔角色其實開頭我以為佢都會諗住湊夠四個人同返舊作囉咁但係今集就我覺得佢幾鮮明 冇錯 即包括就嗰個識整嘢嗰個咁樣嗰佢話揸住支槍就舐曬個槍嘴咁即係話嗰個 槍嘅話最咩 係呀 MK 咁樣咁打到咁但係佢有佢啲性格又嗰個肥嗰個有原因喎又同嗰、那個即係嗰個女主角當係女主角啦即係嗰個本身科學家咁佢三個都科學家咁跟住有啲恩怨情仇咁最後原來以前一齊又背叛過個 friend 咁但係中間又後咩友情又慢慢建立咁跟住再加嗰個 黑人真係 係係啦咁黑人肥婆咁但係個黑人嗰個嘢好大整咁又起咗作用咁我覺得即係四個角色出咗嚟嘅即係人物塑造成功嘅咁我覺得幾深刻咁同埋佢都整體就我真係娛樂性嚟計好得夠即係起碼我完全睇到都冇望標亦都唔即係覺得緊張囉係喎咁同埋我覺得佢 唔好都係佢背後嗰啲政治 agenda 㗎啫其實套戲本身冇問題 㗎係啦冇錯 本身冇問題 係啦冇錯冇錯咁呢個就係咁啦咁至於呢咁我都如果你問我睇曬叫呢三套啦我就睇呢三套啦變態超人二咁反而係是啦咁啊三套嚟計我調返轉變成係超人二我會投最好睇。 即係 我個人。 係 啊。咁當然變成超人二你就一定要覺得變成超人一好睇嘅人你先會睇得即係睇得我有感覺因為佢真係係咁變態㗎嘛。咁同埋佢係真係咁荒謬㗎嘛。即係佢係一個 建 基於荒謬設定嘅古仔。咁如果你話佢唔認同佢做乜嘢佢打打下咁樣整到佢腐皮壽司佢覺得好俗又唔知做乜嘅咁你唔成日就我勸佢唔使去睇嘅因為即係冇意思你即係你唔明嗰套嘢個核心價值咁你話佢點解咁胡鬧咁佢本身係胡鬧嘛。咁所以你一定要接受咗佢個設定。咁接受咗咁如果你用第一集嘅角度去睇我覺得呢集柔性第一集。 OK， 咁點解？咁其實就我佢因為原班人馬拍啦嚇，原班人馬包括演員啦、導演都原班人馬，咁佢都話籌備咗三年啦。咁我覺得今集佢冇咁多包袱，因為畫曬第一集啦。咁如果第一集嗰陣時候，可能要交代好多變態超人嘅來歷啊，點解會變變態超人啊？咁跟住有好多即係比較好多背景要講，咁啊講得太多，咁中間整到個變態超。即係有個敵人又係好似變態㗎嘛，大家鬥變態，咁啊變咗流於係呢隻嘅啫，即係好似雙雄對決咁樣一正一邪。咁啊第一集你問我簡單啲嘅，咁當然佢因為要交代背景，咁所以個劇本不能太複雜。咁但係今集咧，我覺得佢已經拋開曬啲，就變咗佢似係真係想拍翻俾 fans 睇一啲明嘅動漫畫場面，同埋就可以深啲寫變態超人同埋個男主角之間嘅兩個身份嘅轉變。咁佢呢度佢就今集我覺得寫得有層次啲，即係包括就話佢點解又開頭係唔想做變態超人，咁後屘又因應一啲情況一定要做，咁而做變態超人同佢真實嘅現實生活中間嗰、那個即係嗰啲關係嗰、那個矛盾位喺邊咧？咁做得多變態超人會點咧？對佢嘅人生有咩影響咧？咁唔做又會有咩影響？咁佢中間個矛盾位最後點樣啊？明白自己要做，咁啊明白要做，但唔夠抽，唔夠抽點樣提升自己？咁佢呢啲有啲叫多層次嘅描述。咁如果你中意睇變態超人，你又覺得啊代入咗個變態超人個角色，咁去理解你又覺得幾棍嘅，佢寫得 OK。咁當然中間有啲誤會，有啲矛盾咯。咁但係又即係呢樣啊贏咗啦，即係比上一集個塑造會豐富啲。咁原來咧上集個間隔你知就。即係佢就聘用咗個變態人啦，咁最後打只大啲閒嘅。咁今集你問我個間隔多，即係叫豐富啲啦。佢有個叫真空先生咁樣啊，吸底褲嘅。咁跟住然後又會出咗個第二個嘅，其實佢有啲擺明串蜘蛛俠嘅，因為你知變態超人佢有一招飛繩㗎啦，即係可以綁繩㗎嘛。咁佢就特登即係啲飛繩動作扮曬蜘蛛俠咁樣蕩來蕩去喺個城市。咁佢亦都串翻蜘蛛俠第二集啊，打嗰只八爪魚怪。咁佢特登整咗隻鞋咁樣，又係八隻腳，但係佢個做個處理，佢個動作都好似八爪魚怪咁樣，喺啲屋度飛來飛去，伸啲嘢出嚟找住啲牆咁之類。咁佢有呢啲咩即係叫諷刺咁啦。咁啊打嗰隻鞋咧，你當帝王鞋我叫，唔記得佢個名啦。咁啊識整個龍捲風咁樣類似。咁但係最終敵人其實都係打翻上次嗰、那個敵人嘅。不過上次敵人原來講佢大爆炸冇死到，死剩個頭。咁佢又話講佢用盡佢家，因為上次嗰個係有錢佬嚟嘛，佢用盡佢家族嘅企業，就整咗個機械人，咁佢變咗半人半機械嘛，咁得個頭係人嚟啫。咁跟住又最後咧，都回顧翻，佢最後又可以變大嘅，有啲機械人合體咁啊，變咗個超巨大機械人嘛。咁啊，最後大佬就打嗰個。咁但係你問我打過程非常過癮，咁佢亦都回應咗，即係漫畫都有啦，話講佢又話揾佢阿爺，到後屘先知阿爺啫，叫變態仙人。咁啊，變態超人咧又係會變身，咁但係變身啊揾個胸圍粒住嚟變身 ，OK， 咁啊跟住就話教咗佢有個叫惡鬼模式，嚇嗰場真係笑到爆曬，因為惡鬼模式佢係一個咧日本嗰啲千狗嗰啲面具咧，咁、你知佢變態超人包變態，扯得個腐皮壽司，跟住交叉拉嗰條 T-shirt 底褲，打個交叉當衫噶啦，跟住笠住個條底褲，咁啊笠住個面罩咁樣就變態超人嗰件衫啦。咁就咁嘅情況，跟住唔夠抽，跟住就拿個天狗面具擠咗落個腐皮壽司度，咁啊俾啲天狗個鼻伸出嚟噶嘛，咁啊即係玩，即係見到佢個幽默就有個天狗個面具喺佢個重要部位啦 ，OK， 咁啊伸咗出嚟，咁跟住就話惡鬼模式，咁嗰啲嗰碌嘢係會發光嘅，咁然後佢整個招牌姿勢就拿嗰碌嘢擋子彈，咁啊全場真係爆笑。好好笑嗰一幕，咁啊哇几廿人喺度射机关枪，佢就拿住个天狗嗰碌嘢系咁弹来弹去过嚟挡子弹，咁跟住然后出咗个恶鬼模式，仲有一招叫蜘蛛炼狱，就调翻转就即系串翻蜘蛛啦，嗰啲绳绑咗个蜘蛛网，绑实咗个大间角，然后就去扮系一只蜘蛛，咁点样扮咧？就系、是、手脚都即系好似四只脚嘅蜘蛛咁样，咁而个蜘蛛个头就系嗰只天狗。 哦， 咁你記唔記得？係啦，咁佢就慢慢拉，仲要你知佢不嬲變咗變態超人之後講嘢好串嘅嘛 ，welcome 過嚟啦，咁慢慢睇住嗰條天狗嗰、那個鼻咧，懟落嗰隻嘢度，咁咧跟住整死佢咁樣，咁啊仲有好好笑，咁呢個就又贏咗啦。咁加上你知漫畫又有啲好荒誕嘅，譬如佢明明要佢要腐皮壽司，咁除咗要咩風火輪黐埋佢， 咁佢有個就搵個乘索整咗個過山車嘛，佢會一個乘索整咗個好似貨餐車嘅車軌，咁佢明明可以黐埋去，但佢又唔黐，即係掛咗喺條繩度，跟住就會自己話誒別大貨餐車，跟住就咁樣行嗰條軌，跟住就個腹皮就黐埋去，咁佢有翻呢啲特寫，咁啲鏡頭整得好好笑，咁啊幾場打都好笑嘅，咁啊即係我都係正咯，咁二來就咁你知上集佢要即係個能力真係開頭冇咁勁。咁點解會勁咗？就因為佢用佢嘅女神嘅嗰條底褲。 嗯。 咁今集調翻轉就話佢講佢已經知道佢勁咁勁，佢吸走曬呢個世界嘅所有底褲，佢冇底褲用。OK。咁點咧？咁佢又講佢話有個叫做變態超人、苦恨無嘅苦恨超人。咁啊點咧？就係原來就係佢去咗阿爺度修練。咁原來佢阿爺修練就冇咩嘢做嘅啫，就唔知幫佢掃地啊，幫佢做家務咁樣。咁開頭佢仲話諗住，哎，呢個仙人有料到。肯定嗰啲掃地嗰啲以後就會演化成絕招，咁點解後屘最後搞咗成個禮拜咁都冇嘢教過佢？咁佢又問阿爺，嗰陣時未知佢阿爺嘅，我先諗喎，而家係咪好勁啊咁樣？咁佢又咁原來就話咧，其實佢為咗就困佢喺個深山一個禮拜，咁幫一個變態超人，佢原來一個禮拜唔喺城市咧，見唔到女性咯，咁佢就可以對女性嘅渴求就會勁到連一啲新嘅底褲都可以幻想到有個女神嗰陣味。咁所以變咗連新底褲都可以變身，咁即係類似呢啲橋。你問我喂，好傻啊！突然間，你問我喂，講唔講通咁樣咧？你話啊咁啊，你胡鬧片啊，得啖笑啊。咁但係事實就出嚟個效果好笑喎。係啊，咁啊跟住苦恨咗之後，跟住仲會爆氣啦。跟住最後，咁佢最後都唔夠抽啊。咁最後唔夠抽係點咧？係調翻轉個女神，即場著條底褲，著完再除翻咧，佢笠翻。咁啊，但係嗰幕好好笑嘅。咁啊，跟住大爆氣咁出嚟就係後屘大人，咁即係啲橋你問我都係咁樣，喂，有啲弱化咗佢，咁跟住後屘又要提升修練，修練完再 upgrade， 咁都係啲叫好正路嘅英雄電影個拍法。咁但係個套路佢攞得好咧，個感覺就緊張同埋又講得通嘅理論上，即係佢自圓其説解得通咁啊當通咯。咁出嚟效果好笑咯。咁你問我即係變態程度，今集變態過上集，咁啊。又終於完住咁，我覺得好好睇啦， 係啦，好多人都話好睇嘅，好多人入過場都話正嘅。不過呢套咧，其實咧係好似下個禮拜先係正式上畫，今個禮拜嗰啲佢叫做優先場，不過就唔知點解都好多場次嘅，其實都相對啊。 啊，係咯，嗱我嗰晚睇都有成兩三場眼，我以為上咗。 係咯，佢話唔知啊，我睇資料佢話應該正式下個禮拜先上，我覺得算啦，係咁啊，即係當佢上咗噶啦。我哋你上到咁嘅程度，我哋當佢上咗噶啦。即係話可能會有更多戲院做啦，係咪咧？可能 冇錯，可能係啊，可能係啊。咁啊，你問我即係日本動畫嚟計改編電影，叫做能夠拍到原著感覺，就真係唔多嘅。係啊，即係你話就算落下劍心，我第一集彈到好勁，第二集我都彈，只不過第三集話炒曬。咁佢難得呢套變態超人，第一集我都 OK， 第二集又 keep 到，仲偏出於藍，即係好似我嘅感覺會好睇到第一集，咁好難得，咁啊值得推介咯。係 係咁啊。如果咁啊，都要啊，因為馬仔你都等緊啊，都 send 係咪？好，喂，咁啊，喂，話曬《星空奇遇記》，我都唔好你哋咁專，快快呢家嘢咁啊，大家觀眾聽下你哋啲專家又點講，好嘛 ？Thank you 曬， 少少嘅啫，一陣間係啦，好，唔該曬， 好，問題， 係啦，咁啊，德英同阿馬仔都接咗入嚟啦，係，喂 ，Hello， 講下嘢，喂，出聲講下嘢，喂， 嗯， 係阿德英。 喂， 系啊，好啦，咁不如等阿德英咧就讲下变态超人先啦，因为头先啱之前先啊，德打讲开，讲翻变态超人先，转头啊，原来阿德英都有睇 Ghostbuster 喎，系啊，咁啊讲下变态超人先，好唔好啊？接住到， 好啦，又要睇，又再一次睇超人咯，不过我又系外行人嚟嘅， 吓， 今次就睇第二集，系梗啦，我呢套嘢。漫画冇睇过，第一集冇睇过，又第二集。 我唔紧要，唔紧要，都唔紧要嘅，都唔一定。咁点啊？感觉如何咧？唔使讲古仔啊，今日冇时间逐个古仔讲埋，系啊，直接讲啲场口啊，啲感受得噶，直接讲得啦。 即系我唔知点界定呢套咧，咁系咪啲重口味啊、沟片咧？ 好重噶！ 即系如果我系沟片咧，都应该好合格嘅咁样。即系佢唔沟有鬼啦，系咪？即系佢成套戏，你话算唔算系？即系佢拍到好似特摄英雄咁样噶嘛？ 系啊， 个桥段好似嘅，跟足晒啦，好 即係都係嗰種口味嚟嘅，有嗰種即係特攝片嘅橋段。 嗯。 咁就係一開始唔夠打，跟住上山修練啊。 頭先講過㗎啦，呢啲頭先已經講過一次 㗎啦。哦，真係講過。 講過㗎啦，啲劇情唔使再轉述㗎啦。 咁或者佢又可以講下佢啲惡搞嘢囉，咁佢又鍾意，佢又原來好鍾意惡搞蜘蛛俠嘅，即係高比仔嗰套，高比仔嗰套吓、啊、即係佢有冇講有冇提過呢，咁因為佢呢啲場口呢又即係又做返曬出嚟啦、 啊。有個蟹嘅八爪魚博士啊嘛，講嘅有講啊。 係啦，咁佢嗰個特技呢就好差嘅，但係佢用好多即係好多技巧去搭救啦，咁黑白畫面啦、 嗯、 又唔係做到好，即係唔係做到好寫實咁啦，令你覺得即係盡量將啲特技就淡化佢啦。咁、 嗯、 就有一段就好笑嘅，就係講佢救人啦，就係攞條即係可以攞佢嘅捆綁繩索呢就救咗個人。咁但係跟住又暈咗喎，跟住啲人呢又係好似蜘蛛俠嗰個場面咁樣就救佢咁樣啦，即係抬佢走咁樣啦，但係就啲人就冇除佢面具，因為佢話太嘔心㗎對呀。所以我都係咪搞我太嘔心，費事除你面具咁樣。即係又係啲惡搞返，或者你可以當自己都得嘅，即係可能個導演好鍾意套蜘蛛俠咁啦，咁但係佢整體上嚟講都係搞笑嘅，仲有佢又真係即係日本嗰隻啦，佢要惡搞咩佢又要做得好專業啦，變態都要好專業咁樣啦，做到即係為咗變態就一定要上山修練啦，咁佢啲伏線啊或者嗰啲交代啲嘢都又係好清楚嘅，有來龍去脈咁樣啦。 嗯， 即係唔會話贏就贏啊，話輸就輸咁樣啦。 即係有鋪排嘅， 有鋪排。不過講真係，我好難，即係我又唔係咁中意呢套戲嘅，即係的確要，即係一定要去，即係可能睇下漫畫先。 即係如果你冇睇過，完全冇睇過之前睇過，你又唔中意嘅。 啊，因為初時真係唔知佢究竟，即係究竟佢係咪有鹹嘢睇嘅咧？三級嘅咧，啊又唔係喎，原來完全又唔係三級嘢喎。 冇。 咁啲女主角唔露啦，咩都即係 呢個點會有咩可能會露啊？ 係啦，即係我都以為係咪會有呢啲咁嘅嘢咧？因為三級噶嘛。 喂，呢個蒙面超人科成嗰個女主角嚟噶嘛？點會露啫？佢亦都冇嘢可以露，亦都冇嘢嘅佢。OK 啊。 啊！但係嗰個譯過咧，有個做 miss 嗰個咧，成日喺度引誘佢嗰個咧， 佢、 即係佢有啲特攝，即係佢都冇露過，不過佢成日都有啲性感演出咁樣嘅。 咁咪 有。我諗緊要會唔會露咧咁樣啊？又唔會喎、原來都係。 為鹹片嚟嘅呢？ 都係，嚇係真係唔係嘅呢套，真係一套向呢個 SM 致敬啊！ 少少行多多水啦、 啊。 咁女主角表現如何呢？女主角表現如何呢？ 佢我諗除咗佢肯除底褲穿返咁樣呢樣最呢樣最演得最出色之外，我都係花瓶咁囉，仲可以做啲咩啦，係咪啊？女佢真係最後除條底褲扮晒穿過嘅底底咁樣笠返落個男主角頭度咁樣，增強力量佢復活咗。咁點啊？你想我夠啦，咁已經夠啦，係咪？ 著一著夠。 即係原裝漫畫版呢個女主角都係冇用嘅。 哦，即係都係唔係好重嘅 ，OK。 唔係佢係喺度，但係個功用冇乜嘅。其實有一個佢臨尾如果係我唔知點啊，即係如果漫畫版其實佢係臨尾娶咗個中國妹嘅，反而係。 哦，係啊，即係冇同呢個一齊嘅。 冇啊！ 哦， 跟住生咗个仔又系同佢一样，一粒底裤又变身噶嘛。 咁 但系个仔系嗰啲手套咁大嗰啲嘅。 系啊，个 B B 变态 B B 啊。咁但系 即系佢阿爷带带护卫啫嘛。 有冇阿爷嘅咧？好似漫画冇阿爷嘅，系咪咧？ 我睇嗰时好似唔觉。 即系呢个角色呢度作落去，系咪咧？ 诶、欸，我又冇查资料啊，不过唔知道，我睇嗰时候唔觉有嘅。 系咯，边有个变态阿爷嘅啫？冇噶，好似系嘛？ 我系个变态仙人啊嘛， 佢阿爷 变就喺变态变态界嘅顶峰咯。我哋 国内噶系嘛？大佬变咗个门派咁嘅，大佬有冇搞错？系咯，咁我谂呢啲原创嘅， 不过冇咩嘅，咁佢 唔系由佢呢一代开始嘅，好似话原创系 边度有再之前噶，同埋你打机械人嗰啲都系呢度作类嘅啫，系咪啊？ 系冇嘅，好似 原本打功夫嘅啫，最多 系 咯，不唔紧要啦，咁佢都系即系用呢个人物再即系再发展一啲嘢啦，咁可能佢觉得加呢啲桥段就好玩啲咁啦，系咯，可能咁啦。 啊，系咯，仲有恶搞啲 Iron Man 嗰啲特技啦，系有。 Iron Man 我最后个 点解会有 Iron Man 个奸角？冇，最后个奸角啊，应该都似 Iron Man 变形金刚咁。佢最后变身啊嘛，巨大化啊嘛，但系佢即系佢成个逻辑咧，就好似 Iron Man 着甲咁样，但系其实最后变翻一个好大嘅。原本的自己咁樣咁樣啫嘛，但係做得好流喎，但係你會覺得好，即係根本喺度串嘴緊啲 Iron Man 啊嗰啲超級英雄片咁。 即 係 如果你係玩嘢笑嘅，你又唔會要求佢整得好靚嘅。 係唔使，根本係整唔到咁靚，但係佢又要整到即係喺度串緊，即係佢串緊人啊嘛。 咁先好笑嘛！ 玩嘢咪冇所謂咯。 好幾勁， 係咯， 係咯。佢就啲金草都演得好好啊， 哦、 即係佢啲阿爺啊，個得個頭嗰間角啊，做嗰啲戰鬥員咧，以特別啲戰鬥員真係，即係究竟佢哋咁混身解數咧，真係啊，即係佢哋又要動作喎、啊，跟住又要扮變態樣喎、啊、咁樣，即係我覺得佢哋都 算係俾佢整嗰班，俾佢揾個腐皮壽司得落去嗰啲啊。 是啦，但佢哋都有讲对白㗎嘛，有时都会即係佢哋个样真係好鬼，即係你唔可以话好猥琐，即係中坑嗰个样嚟嘅。但係又要做战斗员。即係你冇諗过佢哋即係嗰啲神情都咁突出㗎真係。 咁呢度好睇啲定蒙面超人真係好睇啲呢如果係咁。 唉即係我讲咁各花入各眼嘅啫。即係我諗即系我嘅意思，我都唔知道是不是有人会特别中意呢类型嘅作品，可能会好啱佢哋咧。 呢套 即系都会笑。 以个票房啊，讲香港票房，应该呢套成功过《蒙面超人一号》啊，一定。 真系恐怖，咁都系好多场口上嘅，好多电影，即系好多院。 其实原来今个礼拜系未上晒噶，原来今日原来佢系优先嚟噶，佢而家话系优先都上得咁多。系啊，原来 哇，真系吓死人嘅。 嚟啊，未做嘅，原来我一睇完佢话呢叫优先场咧，使唔使多到咁都叫优先场？ 哇，真系犀利！ 近年日本片呢套算咩啊？宣传得劲啊！ 真系，你嗰啲有大明星做都冇咁上咁多院啊！讲真，广州句。嗱呢套如果你明星佢唔算喎，嗱铃木亮平，如果你平时睇第啲戏，佢成啲人唔当佢系咩人，清水富美家冇人识嘅。就算睇完科石你都唔知嘅我咪女即係基本上冇明星嘅即係如果咁講嘅呢套戲竟然可以有咁樣嘅推到咁呢其實真係好特別嘅呢個例子以往係睇星㗎嘛即係其實買唔買到片返嚟拖數去睇星㗎係 咪佢呢套係反而食啲即係點叫呢啲少少鹹多多趣同埋啲超級英雄喎、 啊、 因 為。冇、啊、錯即係佢又咁啱又 course 有呢個玩 Marvel 啲嘢木端端即係佢電影版咗喎佢以前個漫畫冇關係㗎同 Marvel 之外佢又玩埋呢樣嘢咁可能咪幾樣嘢加埋咪即係又夠抵死係咪咁咪係啦有少 少。係佢上一集又唔係咁差咪打啲人食咗㗎嘛就係 次。上一集唔錯㗎嘛如果講香港就跳 過。 係囉。咁今次佢宣傳都搵個日本仔嚟扮啦。 咁係啊但即係有冇佢講佢一變身咗做超人嗰啲口音都即係十足蒙面超人嗰啲聲 喎。我係好低音㗎嘛講嘢。 好型啊都好型嘅真係。有個男主角真係粗到輕貴咁樣呢先做得喎真係又唔係。 即係雖然佢 唔係有名。 但係佢個身形呢好 convince 你話都唔係講少係咪 哦、是啊 是 啊即是 個樣又真係普普通通嘅樣，男主角個樣，即係好似啲韓星，某啲唔靚嘅韓星咁啦。 咪鈴木亮平平時都係做㗎啦，不過就多數都唔係做主角咁解啫。佢飛影俠都有做㗎，咪做嗰個肥仔咯。我又唔知佢明明嗰個角色係肥仔，但佢變咗大隻佬，係咯。 哦，系咯，系咁啦，系一次啦。 佢似飞鹰侠多啲，佢个身形。 佢做大雄啲， 个主 大雄隔篱嗰个纪安啲角色噶喎，即系。 佢做咩啊？大雄咩？点解咧？ 唔系，即系我做纪安啊啲咁咯，即系个主角隔篱啲 friend 咁咯，成日都。 成日都做呢啲咯，系啦，我都唔明点解。佢个身形唔系似个正嗰个主角超人多啲咩？ 系唔知啊，大名嘅做阿纪安啊啲咁咯。 但系个飞鹰侠唔知搵个瘦过条藤嘅做阿一号啊，有冇搞错咧？明明畫出嚟嗰個飛俠一號都有咁嘅身形啦，都有佢咁嘅身形喎，好大隻咁，大佬俾曬錢喎，咁 anyway 咁呢套好睇嘅，得應我覺得係咪都即係娛樂性係夠嘅。 我咁真係睇你接唔接受到佢啲趣味啦，係咪？即係以底褲為食糧，喂。 唔係咁，如果同你 女人底褲為食糧嗰啲， 嗰啲其他人得唔得？其他人嗰啲得唔得？即係你 嗰啲後生仔，即係嗰啲唔係咯。 你自己咪唔係一個人去噶嘛？咁其他人得唔得？ 我都覺得好笑嘅，都係即係你接受到嗰啲惡搞嘢幾好笑嘅。 佢哋都唔識㗎，佢都唔係睇開㗎，但佢都 OK 係咪？都覺得好笑。 我係啊，因為始終就佢又唔係真係露出嚟係咪？咁佢又唔係好露骨啦，的確又即係點做即止。 喂，而家啲人鍾意呢啲嘢。 係 呀，係呀，冇錯。 你真係鹹就反而都唔過癮啦，真係。 啊，冇錯啦，咁就咁啱啱好囉，又唔會太過即係入到口㗎囉，啱啱。咁啊，多人都會讚嘅。 唉，佢個調味 OK 呀，唔係煮太鹹嘅。未鹹得 啦。佢成日有即係佢成日真係有啲好多特攝梗啊，譬如有惡魔模式啊，有咩抽起條底褲一百個 percent 啊咁樣嗰啲呢。 惡魔模式擺即係都九面具落去嗰個 係 你講。 係啊，個鼻 發光啊。 個鼻嚟擋子彈。係囉，即係惡魔模式可以擋子彈咁厲害。 呢啲即係又再又好似露骨啲，但係你始終都唔係啊嘛。 係啦， 講講又好勁咯，到去到要睇啲嘢嗰陣時，咪冇嘢睇咯，都係咁啊。 即係總之都係玩嘢嘅啫，成套嘢咁啊，咪好笑咁啊，算啦，係咯， 係 啊，冇錯啊。 咁啊得啦，咁呢套即係話其實又冇咩畫面嘅，好笑啊，咪入場啦 ，OK， 即係咁啦。有冇補充啊？ 我啲馬仔補充啊， 其實好中意呢個作品喎，睇漫畫。有咩想講？ 都冇。 有冇？馬仔有冇想 講？冇啊，都係我而家香港嘅睇咗第一集先識嘅一啲人。如果你講真的，套漫畫邊度會嗰時九十年代有邊個睇過啊？ 你今日呢套戲未拍真人版，完都冇人再提變態超人。 係。 同埋嗰時係連日本仔都話呢一套係冇可能真人化嘅嗰時講。但係點知反而呢套係好成功嘅，最 呢套完成度反而係佢哋 最高。 佢哋最高喎，反而其餘嗰啲做唔到喎，反而佢成話。 其實我覺得係。 得啦，溝片一定得啦，即係 笑啊！ 日本嘅溝片啊。 佢因為佢呢套唔係正經啊，反而係咁就得啊。 唔係，因為佢唔係認真要扮曬荷里活啊嘛。 你睇下佢塊面嗰個面具，其實係個底褲入面咁，大佬嗰隻眼，即係佢都係假咁先整到咁啫。 係一塊膠嚟㗎。 係因為膠嚟啫嘛。 係啊，其實一塊膠啊。 你根本你諗，如果真人咁啊，如果裏邊嗰隻眼係真人眼嚟嘅，你都覺得唔得啦，係咪先？即係 咪變咗台灣上次嗰條女？ 台灣上次 做完第一集之後，俾台灣有條女咪有條底褲 咗。扮裏邊都係超人嗰個。 係啊，我個啊。 係啊係啊，係變咗咁咯。咁啊，梗係唔得啦。咁但係佢呢度竟然黐線到咧，佢真係咁樣戴個膠面具扮都夠膽死，即係佢係唔介意嗰種假啊嗰種咩？咦，反而咁 OK 喎。咁就因為佢呢套戲本身唔係正經啊嘛，佢都唔係好認真，即係意思個故事唔係一個認真嘅故事嚟㗎。咁惡搞 feel 嘅其實咁有 OK 喎，你叫咁戴個咁嘅假眼翻嚟，你仲覺得喂咁係喎，畫出嚟隻眼真係咁喎。 係，佢畫出嚟隻眼係咁嘅。佢原本真人即係佢本身漫畫嗰時候原本個樣都唔係咁嘅眼咁嘅眉，即係條眉都唔係咁啊。佢一粒咗去先變咗咁樣。 變咁嘅話，咁呢個你真係咁樣表達就最似喎。咁同埋佢又真係揾到個演員係 有咁嘅身形，如果身形係有說服力，咁佢啱啱配合到，係啦，配合到嗰樣嘢咯。即係你大佬佢唔係美國英雄喎，你都仲見美國英雄嗰啲啊好多，即係佢嗰個演嗰個都大隻嘅，那個皮套都大，但係佢都有戰肌肉嘅。佢呢個係冇得戰喎，大佬真人 係冇 黑天都唔知喎。 咁你喂呢下嘢得啊嘛？即係佢用最 cheap 嘅方法就係我真係攞個大隻佬，都笠個假面具咁。即係嗰個頭髮都假嘅啦，我估佢戴咗面具，佢喺後面豎起就頭髮都唔係佢本來啲頭髮嚟。 係都係假髮嚟啊，笠住。 假髮嚟啊，咁佢假到咁反而反而好好笑啊！咁你變咗你啱啱配合到，咁佢咪反而係最完成度，反而最 玩到啊， 即係有時你完成度唔一定嗰啲特技勁啊，即係你似啊，係啊咁咯。所以我哋咪成日講話，不如拍底西大山啦、啊，下一套啊，應該都得嘅，應該係。 又揾翻佢做啦。 又系佢做， 系啦， 都系佢做，咁啊真呢个做啊， 真，唔知喎真系， 个肥真真系真系要揾个肥婆做啫，大佬。 日本就冇边个肥婆个样顺眼啲，冇咁攀真， 难啲嗰啲真人真系难，咪同埋佢老婆唔顺眼嘅，你都画出嚟好样衰。 都系， 系咯，咁呢啲可以考虑啦，系咯，即系其实反而嗰啲笑嘅日本漫画改编啊，因为佢一成日改编咧，都系通常揾啲 serious 啊或者打嗰啲嘅，其实不如试下揾多。 佢系啊，佢要搞到上晒太空啊，好大件事嗰啲咯。 咁啊拍得唔，你嗰啲人就同荷里活比，咁你一定觉得渣。喂，你唔系喂，例如啊，如果你无聊到拍 IQ 博士咁，喂，又可能唔系好难嘅。 哦，系啦， 咁你可以 搞嘢 玩嗰啲，即系已经有啲名，本来已经有啲名，同埋而家啲人都未忘记嗰啲，仲有好多啊，系咪先？即系甚至乎你够胆咧，你可以拍呢个热斗小马拉屎状嘅，系啊，你可以试下拍嘅，大佬，我觉得又未必唔得嘅，应该几好睇添。 系啊，你如果系玩热斗嗰啲， 系啊，嗰只嘢假到死，可能唔系 C G， 系搵个人上面布公仔扮都得，我觉得好笑喎，应该会。 系咯、 啊，有乜所谓啫？系咪先？如果系笑啫嘛，最紧要好笑就系咪先？ 唔知啊，不过热斗小马其实系喊嗰套嘢。 系咩？咁咩？死啦！我哋睇到成日喺度笑嘅，点解？ 哦，唔系，开头好似好笑，但系我结果系断脚噶嘛，我哋谂 系。系咩？但系卡通好似冇断到啊？ 唔系，卡通未做到嗰度啊，因为 做咗嗰度嘅。哦。 佢临尾跑完又咩啊？其实佢即系点讲咧？其实热斗小马佢全部马临尾都系唔好收场嘅，差唔多。 咁啊系，即系佢跑完小瀑布之后仲未完嘅，其实即 系。系啊系啊系啊。佢挑戰人哋咩馬王出去唔知道外面練咯，就斷腳嗰個跑到要。 哦，哇！佢嘅腳咁短都會斷啊？ 咪係啊，斷咗之後話要人道毀滅，不過後尾個佢嗰個即係開頭嗰個農場嗰條友，跟住唔肯人道毀滅，後尾醫得翻啫嘛，佢變咗。 唔係你話佢直情有第二代噶嘛？後尾慢慢講到係嘛？佢個妹 哦係，咪之後咪即係再出咪講佢個妹個仔啊嘛係。 係咯，但係都係咁樣嘅。 啊，都系咁啊 ，OK， 咁样 ，OK， 好， 唔系，即系讲真咧，系其实系笑咧，但系佢唔知点解临尾系全部惨嘅，即系嗰只小瀑布都系夹硬退役嘅要。 嗱，咁再唔系咪试下拍咩咯？呢个筋肉人就够劲啦，筋肉人就鬼佬都中意啊，点解唔试下拍呢啲咧？嗱，你筋肉人，嗱筋肉人 系，我觉得系即系唔使咁想，唔使咁多特技，但系有少少嗰啲咁样我嚟玩嗰啲就最好 嘅。拍得嚟系笑嘅，即系其实又系即系唔需要话好serious 咁去睇嘅，咁其实嗰啲咪得咯，即系同呢个变态真一样嘛。唔系，我觉得直情啊。呢、這個係咯，筋肉人好犀利啊！其實全世界都有 強 啊，我又唔知點解佢唔拍喎呢啲，係咯。 係佢成日諗住拍大嗰啲咩上曬太空啊，打到好勁啊嗰啲咁樣， 好近代嗰啲嘢，成日拍啲。 咁佢而家 hit 到啲諗住拍嗰啲嘛，成日都。 咁但係其實唔係啦，我覺得筋肉人而家都仲有名嘅，如果唔拍嘅，係咯。我如果揾到最類似變態超人， 我覺得其實掂唔掂係佢拍出得唔得啫。你就算而家套。漫画动画好掂咩？你本身拍真人套嘢试咁都即死噶啦，正常。 你又系揾零六亮平噶啦，我谂就算筋肉人都系佢噶啦，大佬。 唔系日本冇乜边个大只噶，真 系。即系大只都系个身形真系得啊嘛。 系。 即系剥衫得咁当然你真系摔角手好多，但系嗰啲佢又可能大只得滞，未必靓咧拍戏系嘛。 系。 咁但系你可能你其他对手咪可以揾嗰啲怪兽身形嗰啲咯，咁我觉得都 OK 喎，点解唔考虑下咧？嗬？系咯，我覺得如果拍真人， 唔似啊，佢都系 系又系睇数字嗰啲老细， 系咯，真人跟肉人，我都直情掂啊，系咯，咁，咁佢一日唔拍，一日都冇数字噶啦，多余啊， 即系佢系成日睇啲书啊，睇嗰啲咩嗰啲数字嚟拍啊嘛，成日都 咁咪唔好咯，呢啲咪 佢拣火星移动系因为佢啲书啲数字啫， 即系唔适合拍，佢又唔考虑喎，咁就大佬系咪先？即系你最紧要考虑嗰样嘢适唔适合啊，唔系咁样书，喂，好多书都卖得噶啦，系咪先？系咯。系啊，咁啦，好，好啦，咁啊，可以快啲讲啊，咁啊， 差唔多 啦，当下，咁啊，好啊，快啲讲个 Ghostbuster 啦，讲埋 Ghostbuster 啊， 系， 系啊，好啊， 系，点样咧？ 最好个科幻片啊， 系，斋睇完个点？ 梗系唔错啊，即系佢 捉鬼。 我个亮点都系估唔到雷神，即系佢扮啲傻仔嗰时候，真系咁傻，即系可能扮翻自己啦，可能。 咁又唔系，咁一定。 佢雷神，我觉得系傻噶嗰时。 吓、啊？ 系咩？ 哦，你 套戏入扮翻， 套戏入边都系傻嘅。 即系其实佢可能咧都有翻咁上下性格咁样先扮到，可能啦咁样系咪？佢几亮点嘅又真系。 佢都其实本身都有呢个性格特质咯。个真人 喂入咗，唔系佢俾人上咗身之后，佢自己都好似好奸个个样，即系佢啲对白都好似，即系都系好似之前嗰个人上咗身，佢即系嗰个人嗰啲性格嚟， 咁 我都可以赞下嘅佢嘅演技系咪？ 演技 嘅 呢个，系 咁 唔同嘅，系佢上咗身同未上身个表现系有啲唔同嘅呢个。 会唔会系所以咁啊？ 佢问咩？马仔想问啊？ 系冇啊？会唔会未睇又系见到四条师奶咁啊？物体系咪又系觉得麻麻地啊？咁睇完系觉得 OK 咧？喺表现度， 咁可能都有人唔中意嘅。不过讲真啦，佢即系如果你放喺啲轨道啊，佢哋啲周旋啊，同埋成啊，我都好中意条戏桥啊！真系来龙去脉，即系都叫做 交代得好清楚系。 即系铺得好仔细嘅，咁、 啊、 即系都系一个好，即系佢都系讲嗰啲人咧，即系嗰啲恐怖袭击咧，可能咧都系佢都唔系有组织嘅，可能得一个人咧有极端倾向啊咁样，即系但系佢如果一个目标嘅话，佢就可以做到好大件事出嚟咁样咯。 嗯， 即系佢个桥都好成立嘅，就唔会话成日都有邪恶组织啊。又唔会话突然有啲鬼走出嚟咁样，咁呢个都合理嘅咁样。咁佢就即系成套戏都系讲，即系嗰个所谓奸角啦，咁去即系好似放炸弹咁样，令到啲鬼出现啊嘛，吓系咪？咁就唔使好多钱噶，佢系唔使好多钱，佢系靠，即系佢点解知咁多嘢咧？原来真系靠。翻女主角，即系佢哋咧，虽然系中女啫，但系佢哋真系研究咗好耐噶嘛，出本书咧去介绍啲鬼啊，好详尽。 嗰、那个人真系书所以整呢啲嘢噶嘛，原来都系。 系啦，冇错啦，即系佢有交代。即系佢哋嗰啲嘢系真嘅，所以咧嗰个奸角咧先可以做到咁多嘢出嚟咁咯。啊，但系反而咧，即系佢哋啊，成日咧就亲剑仔咧，可以咁讲啊，又或者佢哋成日要。逼住同現實啲人一樣咁生活咧，就處處碰壁，我成日都做唔到佢哋想做嘅嘢咁樣咯。啊，我有反而有咁嘅睇法。 即係呢個就係以前嘅災咁，你哋冇講到嘅嘢啦。即係佢呢個係咯，呢、這個新版就佢會，即係佢哋會初仲唔想認佢寫我本書啊呢啲啊嘛。即係人都唔信有鬼，我同人講有鬼，我大學都炒我魷魚啊呢啲咁樣啊嘛。 係咯，咪有啲咁嘅，即係有啲咁嘅。桥段啦、啊，咁就都几好睇嘅咁样。 其实个剧本写得仔细啊，因为系啊， 有原因咯、 啊， 全部嘢 系有原因啊。 即系你可以话嗰啲人咧，即系都好傻嘅，个个都傻傻地咁样。但系个问题，人哋都搞笑噶嘛，又系嗰啲，又有啲恶搞味咧，你又唔会觉得好失真咁咯。 系， 你最后出军队啊，系咪好合理啊？系咪先？好合理啊！咁但系个问题，即系个问题，你细估唔到可以俾阿雷神一次过就上晒佢哋身咁样，好酷噶，系咪？ 真系跳舞啊！ 真系要，真系跳舞系啦。咁最后梗要靠四个女主角啦，系咪？因为佢哋最熟噶嘛。 冇人熟嘅，即係嗰啲咩各種安全局咧都係留緊啦，即係都唔知做乜嘅，都唔知道情況點，係得佢哋先知嘅，係咪？因為佢哋又抄個本書出嚟，咁先睇到即係嗰啲闊碌咧係嗰間國畫出嚟啊，先知道成個計劃噶嘛，咁佢哋先知道點樣，即係譬如學點樣開，點樣刪個坡土啊，點樣？即係將啲怪又引翻入去啊，咁樣就唔會話突然知道點樣嘅，突然諗到條橋點樣刪嘅，應該就唔係咁突然咁咯，有根有據咁發生嘅咁咯。 即係其實佢咪似翻啲真係80年代啲戲咯，即係就算係笑片都好，但係佢個故仔咧係有，即係有前有後嘅嚇，就唔係而家啲戲咁嘅，唔係突然間發生。 係啊，兜翻。係啊，哇！係啊，咁就最緊要係嗰啲舊角色啊，有時都認唔到邊個啊，但係間唔中都會走出嚟客串咧，都幾搞笑啊！佢哋係搞下鬼啦、啊，係咪？ 咪全員出翻嚟咯，全員得死咗嗰、那個正眼佬冇出啫嘛，其他人全部都 有。有出個雕像啊，出個頭啊嘛，係咪？出個桶頭。 有冇？好似又係喎，係喎，咁啊係喎，算唔算啊？ 係啊，都算嘅，梗係算啦，點可以唔？ 都算， 致敬啦，唔同佢系咪？ 即系喎，原来都有喎，系，不过就唔系演员啦。我觉得演员出好啲啦，有真系有鬼啊！ 我真好得意啊！ 真系有鬼，仲唔系捉鬼咁死队？真系有鬼喎，对啊！ 嗯，我系咁样，大概咁样咯。不过因为都唔系好熟嘅，所以就好难话同即系旧作点比较。哇，佢嗌得走啦，嗰啲。嗰啲招牌嗰啲鬼都出曬嚟啦，盡量都 show 曬出嚟啦，好啦，即係連個 logo 都變埋鬼啦，都算係， 哦， 即係都算係 大嗰只嘢，唔係啊，棉花糖怪啊嘛，係佢自己個 logo 嗰只鬼啊嘛， 係啊，即係點解招牌即係個招牌點解係變到只鬼咧？係咁嘅原因咁啊，即係原來佢見到即係個間隔見到個 logo， 係 啊。 即刻變咗做嗰隻鬼出嚟咯， 都係卡通嘅，好得意係，真係卡通喎， 變真實啦， 先變實體啊嘛，嗰個得意啊。 哦，唔係個動畫版嗰只開頭唱歌嗰陣時候，我記得好似嗰只嘢都有行 嘅，喺度行，係喺度行，但係動畫好似冇同嗰只打過嘅， 佢冇啊， 都冇嘅， 係個 logo 嚟嘅啫。嗰只個樣係得意嘅，呢度變咗惡嘅個樣嚟係。 嗯， 系咯，你又满足啲 fans 啊？ 同埋佢好大噶喎，佢同埋个比例系时大时细，佢初变咗嗰阵咧，系成撑爆咗成座嗰座酒店嗰个大厦，大到咁嘅，即系佢高过啲楼噶喎最初，但系后屘佢唔系喎，后屘又变翻到咸蛋超人咁嘅啫，即系初初系大到大过哥斯拉啊，但 系 后屘佢又唔系喎， 都系噶， 一阵又细翻嘅，又好似咸蛋超人，咸蛋超人唔好大嘅啫嘛，40米，而家哥斯拉成8米嘅，而家嗰啲收嘅。 系啊， 撑爆成座大厦，肯定过100米啦，系咪先？咁但系点解后屘又唔行？后屘有啲好矮大厦行，佢又都矮过啲大厦，咁啊时大时细，不过鬼佬啲特技成日都系咁噶啦。咁但系你话哦，纯粹搞笑就唔好太追究啦。OK， 都几得意嘅，即系突然间最屘又有玩大怪兽咁，即系呢下。 其实应该要玩嘅，嗰阵时第二集佢变咗自由神像，反而唔系打又变咗争好多好远咯。 要玩，不以前你打棉花糖怪，你又未至于谂到即是大怪兽嗰种特摄片啊嘛。佢呢度似特摄片嘅嗰度， 嗯， 因为佢又爆 大 啊变出嚟啊，你以前只鬼冇咁样噶， 唔系以前棉花糖怪个都系废嘅。佢一烧佢，即刻已经着咗火，已经走咗去当嘅。 系啊系，呢度就唔系废，佢系咁整冧啲楼嘅，咁系咪特摄片先嗰下系嘛？ 嗯， 咁嗰个佢玩得聪明过呢个天煞嗰啲嗰只咁嘅大 queen 咯，即系大家都玩， 唉，差好远啦， 差好远，呢度反而有翻玩特摄嗰啲味道啊，就系撑爆大厦呢啲啊， 嗯， 唔系你冇谂过鬼佬会玩呢样嘢噶嘛，系咪先？ 错， 即系特摄片嘢喎，系咯，咁咯， 所以都唔错嘅， 系啊，即系 OK 啊，阿丹觉得系嘛？ 系咯，即系最紧要。即係雖然啲即係嗰個講佢冇靚女咁，但係佢哋都係搞足戲噶嘛，即都係好戲之人咁樣。 唔係即係論搞笑功力，咁佢哋係有嘅，應該咁講。嗱、啊，做正經戲我唔包啊，做正經戲我唔知佢做人點，但係呢度係 咁係。 佢哋係做搞笑噶嘛，咁搞笑嗰部分佢哋做得好足嘅，的確係。係啊，咁啊唔需要擔心嘅，係啊。 咁但至於你話覺得好唔好笑，佢啲嘢係 old school 嘅，所以你係其實完全咧係佢係絕對向八十年代致敬，即係你係要有嗰種情懷嘅睇法，同埋你要代入去嗰種，你知道呢套戲咧佢目的係直情想玩翻套八十年代戲嘅感覺。咁佢裏面啲分鏡啊，用嗰啲拍攝方法都係好用翻八十年代嘅方法拍嘅。咁變咗，如果你要 appreciate 呢樣嘢，你咪覺得好睇咯。如果你話咁老土啊，係好老土啊，佢啲玩啲笑位，啲笑話都好老土啊，講真係啊。 係啊，你覺得成日話要 in 嗰啲，咪唔中意咯？ 咪咯，即係 都話， 即係呢成日變翻嗰啲猛鬼學堂啊，猛鬼乜乜嗰啲咁嘅港產片嗰啲咁嘅嘢咁嘅有啲似。 唔係，如果你話笑片，咪嗰陣時嗰個咩西片嗰套咩學警出格啊？ 哦，系啊，系啊，系、啊，都有少少。 哦，嗰啲 即系我啲咁嘅八十年代风咯，去搞笑嗰啲。 系啊，咁你中唔中意先咁样？咁 系咯。 但系即系，如果你一咁样就觉得诶好旧咁，又冇办法，因为佢个目的系旧啊嘛，系啊。 嗯嗯。 系咯、啊。喂，咁 OK， 咁有冇有补充仲？ 咁啊，咁上下啦，冇咩。 系啊，因为特登专登走嗰啲搵个地方嚟录音嚟噶，系咯、啊。唔可以太耐， 都系忙啲啦。 系啊，系咁咪斋忙，但系都帮你睇咗两套戏。系啊，唔该晒先。系啊， 嗯，我唔紧要啦。 好啦，咁啊唔该晒，等阵先。我哋转个头会讲嗰个背后嗰个政治问题嘅，即系呢个捉鬼咁对待，竟然啊同今年呢个美国大选能上关系咁奇噶嘛？原来 即系叫犀利，我估你会讲呢句啊。 原来成个计划都同呢样嘢系有关嘅，你好恐怖啊！当然大家入去睇嗰阵可以唔理会嘅，因为嗰个美国啫，咁你香港睇我理鬼你，又唔影响选特首啊？得啦，系咪先？ 系啦，佢 系啦。有關係嘅， 嗰啲政府人員都非常之好維和喎、啊，非常維和 嘅。嗰啲政府人員咪 即 係 嗰啲動態， 喺傳媒面前咪話佢哋啲嘢係流啊，跟住轉個頭同佢道歉，唔、啊、好意思啊，頭先踩到你咁準，哇！我又唔可以俾啲市民知道真係有鬼。 仲要嗱、啊，我哋真係扮捉你。扮捉你上警車㗎咋，扮捉你咁啊！ 好笑㗎，佢話叫佢哋 take arrest。咁 arrest 可以解做休息下，又或者解做我 被休息， 我拘捕你啊 ！arrest 啊，系啦，冇错啦，系啊，系啦，系啦，冇错。 真系，佢以为啊，系咪带我哋去探下？原来唔系，跟住捉住佢哋，拍咗佢走，都几好笑嘅嗰啲位咪好搞嘢咯。咁嗱，呢啲全部噏嘅咋，呢系噏出嚟嘅笑话嚟嘅。咁你而家睇 啊，系啊， 好吓、啊、靠噏，系呢套靠噏嘅咋，系啊。咁、 嗯、 但係 O K， 有時係靠呢啲嘅。 佢係呢種囉，唔係而家嗰啲笑片係即係嗰種囉。佢講靠講嘢，有時係啲對白好笑咁囉。係囉。 嗯。咁 其實 係呀、哦啊、都係啦。 咁嗰度都係 即係嗰啲 做咗嘛，就黑 送外賣都會搞笑嘅。 係呀。咁我係搞笑。咪黑婆咪幫佢驅魔嘅，幫阿佛魯咩頓。其實真係做咗嘛，佢係咁兜巴聲，其實佢第一巴佢已經走咗啦，只鬼佢繼續咁樣，喂，唔好打，我醒咗啦，嗰啲。 有呢啲近視嗰啲咁喎。 老土嘅，好老土，做得 好老土嗰啲咯。 其實佢做嘅，佢又做得幾好笑，唔好理啊，即係睇你受唔受咯，係咯，係咯，其實好老土嘅，靠，即係靠個演員做嘅啫嘛，冇嘢，係咯， 冇錯啦，係啦。 我下嗰啲靠呢啲嘢啦，系啦，咁啊睇下你中唔中意咧。但好似 O K， 我见有唔少朋友睇过都话，咦，真系冇谂过套戏，即系原来几好笑咁咯。啊，有人话走咗去睇 4DX 啊，真系有人试咗去睇啊。佢话咧嗰啲咩放屁啊，佢话佢哋真系有臭味、啊， 系嘛？ 系。 哇，有味，咁咩？我鬼口水味啊！ 我唔知道，我真系有臭味。咁有冇玩到成身湿晒？我唔知啊。会喎、啊，系喎、 啊，喷晒 喷你噶嘛？嗰啲水会系咯，咁应该都有少少，唔系要着雨褛入场咯。系咁样 ，OK， 咁啊 ，enjoy 嘅呢套纯粹吓，如果讲睇笑咁样系啦，咁背后啲政治嘢我转头讲。好啦，唔该晒， 好啦，讲话啦， 唔该晒，唔该晒，好， 好，喺边讲啊？ 唔该晒，系咯。 好， 你再傾，好啦，拜拜， 拜拜。好，咁我哋繼續講，咁啊繼續講捉鬼啦，講開捉鬼，係啦。好啦，咁啊頭先講咗啦，話呢套嘢而即係又話有原先咧，原來一路以嚟啊，即係原來第二集之後，你已經諗住拍第三集嘅喎，原來唔係話近年嘅喎，哇，搞到咁多年，即係原來一路都搞唔成， 係搞嚟搞去都搞唔到。 其實一路都想搞，又一路都搞唔成，又轉過劇本，又轉過轉好多嘢。系啦，咁當然啦，呢個罪魁禍首啊，梗係啊，即係啊 Peter 仔啊，即係呢個啊 Bill Murray 係咪啊？ 係。 佢就最麻煩嘅，因為咧其實因為佢又係主角嚟嘅，算係比較，即係雖然有咁多個人嘅 Ghostbuster， 但係佢係 哦係咁，但係佢係得佢有愛情線啫嘛，跟住 係啦，即係其實佢係主角嚟嘅。咁死啦，主角嗰個又唔肯，即係有一個又扭計啊咁。咁佢又話其實啲戲，即係佢可能佢唔好中意到續集啊，就是、因為即係拍咗出嚟唔好中意，即係覺得好似即係好似夾硬拍咗集揾錢咁。咁佢又唔想再拍啦，唔想再拍呢個系列啦咁。咁佢話除非你真係有個好好嘅劇本啊，如果唔係唔好揾我。咁但係喂大佬咁笑片嚟嘅啫，你想點樣好好法啊大佬咁係咪先？咁所以好難說服佢。咁但係其他人咧個個都 OK 嘅，個個都覺得係唔係即係唔係話揾錢嘅，佢哋成覺得呢個系列值得拍落去，唔係就係話揾錢。因為呢個戲冇理由咁樣兩集就完咗嘅。呢個 project 咁 係一個系列嚟㗎嘛，佢做到 佢哋都想。咁其實咧嗰時所有嘅第三集咧已經係其實講咩有古仔㗎喎。咁佢又話咧已經玩到去地獄啊。佢好得意喎，佢話有個平衡世界㗎喎。咁但係平衡世界嗰啲係其實好似地獄咁，有惡魔㗎喎。咁佢嗰個世界又有佢哋㗎喎，即係玩啲咁嘅嘢㗎喎。咁其實嗰時個橋即係只不過係緊接第二集之後已經諗住已經係有啲咁嘅故事嘅。咁但係總之後尾又開唔成啦，陸續開唔成啦。咁輾轉又轉嚟轉去轉嚟轉去，後尾就已經隔得耐咧，就係咧就已經開始就唔係諗住就咁佢哋做翻啦，已經開始話不如係喺個新嗰集咧已經係 introduce 一啲新嘅後生嘅 Ghostbuster 啦。咁因為佢哋都開始老啦嘛，隔咗咁耐啦嚇。咁已經轉橋啦，話不如轉做第二代。咁呢啲就其實已經好近㗎啦，諗到呢樣嘢嗰陣。咁所以一路大家都期待咧呢一套新嘅，梗係講新嘅 Ghostbuster 係接佢哋班㗎啦咁樣。咁但係輾轉咧，再做落去咧就其實問題就出喺 Sony 呢度啦。咁 Sony 嗰個嘅係咪 CEO 嚟咧？即係嗰個女人啊。咁又係呢啲又係女人做老闆嘅問題啦。咁佢又唔知點樣又唔想再揾原本嗰個導演拍。咁但係其實個原本導演就唔止係導演嘅，佢就有權咧去 approve 咧，即係嚟緊嘅戲嘅即係啲橋啊咁嘅，即係佢有全權嘅，即係佢嗰時個 contract 係咁寫嘅。咁佢就直情咧想踢飛起呢個人，係啊， 係。 咁嗰個人就話，即係就算要拍第三集都一定要佢親手操刀，佢就好想自己做翻。咁人哋原裝嗰班人個個都有黑嘅，咁但係 Sony 就想直情想踢走嚇。咁呢個又係一個問題。 已經去到佢想換曬啲咁啊。 冇錯，即係佢想直情拍一個新嘅 Ghostbuster 系列咧，到時就係淨係 keep 翻個名，其他嘢咧其實所有嘢都係 Sony own。咁其實好差嘅呢種咁嘅諗法嚇。咁啊。尤其是呢個女人啦 ，OK， 咁跟住佢就唔知揾咗個係雖然係男人導演，但係咧就即係咪應該係而家呢個導演咧？應該就係、是、咁但係呢個雖然係男人，但係佢話佢原來咧自細都係成屋女人啊，即係都係媽家姐啊嗰種啊，咁就翻學都係俾人笑啊嗰啲咁嘅人嚟嘅嚇。咁佢就其實好唔即係佢自己係男人，但係佢好唔中意男人嘅喎。係啊，好怪㗎。咁佢咪基佬我唔知啊 ，OK。咁但係就是、不唔係喎，基佬都中意男人㗎。我唔知佢啦，即係總之佢自己好似唔鍾意男人咁嘅，雖然佢係男人，咁但係所以佢就提議。 哦，咁可以係佢鍾意變做女人再 less 㗎嘛。 係，我唔清楚啦 ,ok。咁總之佢就提議，就話呢索性不如係玩一套全女班嘅一個新嘅 Ghostbuster。咁點知呢個女話事人呢一聽到就話嘩即係喔 ,good idea, 咁樣。即係佢成日都完全係認同。咁其實就唉講真嗰句，即係你係咪有心想拍呢套戲嘅續編先？似乎就唔係啦，即係佢哋都係只不過想實現啲佢哋自己諗嘅另外一啲嘢，而啲嘢其實係唔係捉鬼敢死隊係無關嘅。 係，所以要全女班咁樣做古仔佢。 冇錯啦，即係佢哋想即係都係咁啦，想整一個女人版啦，即係點解一定要係全男班？咁但係其實嗰時佢哋話出新人啊，嗰啲佢哋嗰時個 idea 咧已經唔係全男班㗎喇喎，即係已經係戰隊㗎喇，有男有女。 係有男有女喎，應該正常。 即係佢哋話嗰時話之前開拍嗰啲 project 已經唔係全男班㗎喎，咁有男有女，咁好正常啫。 咁正常啲啊，反而係。 係咁正常啲，咁但係而家佢要搞一個咁嘅全女班，就變咗係而家呢個 idea。咁原來佢初 idea 已經係同呢個今次呢套戲已經好接近嘅。真係好似近期差唔多㗎喇已經係。佢第一樣已經諗到話就係喺個即係喺個廣場咁就係咁啲軍隊去到咁跟住俾個即係嗰個 鬼嘅啫，大佬咧就控制曬佢哋喺度跳舞。如果佢呢個一第一個咁一第一條橋就已經諗到呢樣嘢， 係呢度諗到呢條線 啊， 反而 諗到呢條線嘅，冇錯啊。咁佢喺度講話咁樣可以即係佢又講到咗個意思咁嘅，咁喺度笑到嗰啲即係啲即係嗰啲美國嘅無能啊嗰啲咁嘅嘢嘅嚇。因為佢話咧嗰個就唔係呢套戲而家最後呢個版本係一個酒店裏面做嗰個人嚟嘅，即係佢就直情咧應該佢原本個 idea 係嗰只坐電椅嗰只鬼啊，佢呢套戲都有嘅。佢應該係嗰隻真係嗰個鬼王嚟嘅，原本個 idea， 但係呢度就變咗其中一隻鬼就算啦。咁佢就初到個橋咧，就呢個人就一早就死咗噶啦，即係佢一開始已經變咗鬼嘅。咁而家就唔係啦，而家變咗嗰個肥仔就變咗佢一路都係人嘅，去到中間先變鬼嘅，先佢專登自殺嘅。咁啊唔同咗啦，即係如果佢想單講，即係而家佢可能又加咗一個即係玩恐怖分子。即係有啲即係黐線嗰啲恐怖分子，佢唔係 ISIS 嗰啲，即係佢係 即係指單人發動嘅指。 冇錯啦，冇錯啦，嗰啲佢可能的確有加咗呢個元素。咁我又覺得呢個版本可能都有呢個版本嘅好處嘅，的確係咁啊，變咗人同人鬥，其實雖然話鬥鬼，但其實後面搞事嗰個原本都係人嚟嘅，即係佢自己都想變埋鬼最尾。咁當然佢最尾真係變咗鬼啦，咁啊控制咗其他鬼。咁原先就係嗰個坐電椅嗰個先係大佬嚟嘅，咁呢個就唔係啦，變咗其中一隻啫。咁啊，其實都其他位置差唔多嘅，好接近，好接近。咁啊，就個 idea 就呢一早已經定咗噶啦，已經定咗噶啦。咁就唔好話改得好勁，少改嘅啫。咁好啦，咁啊輾轉之下，後來呢個女 CEO 都俾人踢走埋啦，即係佢就仲繼續喺公司，但佢唔再係嗰個位置嘅。咁但係佢都仲係個 producer 嚟嘅，仲有權話事。咁所以總之後屘整下整下就咪拍咗今次嗰個版本咯。出嚟咧，即係拍板就去啦咁樣。咁但係話呢，原來 even 拍緊嗰陣啊，包括特務 Madam 啊，即係總之兩個主要女主角啦，即係另外嗰個唔記得叫咩名，即係嗰個真係科學家嗰個呢， 即係做阿 Peter 嗰個位嗰個嘛， 係啦，即係嗰個成日驚大學知道佢哋捉鬼炒個魷魚嗰個啦，即係結果就死咗啦，其實兩個呢對個劇本都有不滿，雖然佢哋演，但係佢拍嘅嗰陣都有好多即係意見，即係因為原來話佢哋原本都係原本嘅捉鬼敢死隊 fans， 佢話佢都係睇嗰啲，佢可能係睇卡通睇過， 係 佢都好鍾意原本嗰隊嘅，咁所以佢話有啲位佢覺得好似唔係幾即係做得返即係原本嘅精神，咁所以其實拍嗰陣佢哋都同導演有好多意見不合，咁但係冇辦法啦，你始終都要演嘅，咁你諗下啦，連做緊你話啲女人出面啲女人唔追，連佢哋做嗰幾個女人啊都有意， 都覺得佢個 project 有問題， 有問題，就唔係話好大，但係真係都有嘅。佢覺得都係唔能夠去表達得翻原本嗰個捉鬼敢死隊，根本就好似唔係好回事。佢哋都覺得嚇，咁 佢想做第二樣嘢，因為根本就 冇錯啦。咁但係佢哋都冇辦法啦。咁你只有演員，你都要 carry 咁，咪有時有啲拗撬咁樣啦。但係你都冇計嘅，嗰個係導演。咁我唔知佢有冇啲話拗咗之後有改過都唔頂嘅，又或者已經有改過都唔頂嘅。咁啊 ，anyway， 咁啊，其實連演員都有意見對呢、這個呢樣嘢。咁好啦，咁當然啦，咁套戲拍完出嚟出街啦，咁終於有 trailer 啦，咁嘩咁俾全世界鬧到爆啦，係咪先， 係啲女嘅鬧啦， 係呀，佢初就話呢啲人呢，當然嗰啲演員都要幫口，但係其實我懷疑個心唔係咁諗嘅，但係冇辦法喺立場上要幫口，要 pick 曬，咁佢哋就話呢啲呢嘈嗰啲都係啲宅男嚟嘅，咁唔係喎，底上發現唔係宅男喎，好多女好多唔知係女人嚟喎，好多唔重要，好多本身都係女權分子先好笑喎，佢哋都話喂你唔好碌我哋卡啦大佬，咁即係嗰啲咁嘅講法，咁所以其實根本就佢哋啲博即係嗰啲點呀，嗰啲博即係啲叫咩即係佢答辯嘅嘢就根本就唔成立嘅，即係其實根本就唔係話宅男先唔鍾意，好多女人都唔鍾意，即係你咁樣嚟去即係碌卡啦，其實覺得佢哋 係 好啦，咁後屘咁再呢啲又冇嘢嘅，都係講緊一啲 fans 嘅一啲拗撬啫，係咪？唔係後屘演變到咧，去到政治層面，就見真章啦。咁後屘佢哋去做一啲訪問節目啦，即係有啲上一啲女性訪問節目啦，即係個主持都係好出名嘅一啲女性啦。咁上去啲都係女性嗰啲啦。咁佢哋試過一次咧，就係我唔知佢係同一晚嘅 show 啊，定係接住嗰晚啊。總之咧，直情係捉鬼敢死隊，跟住就希拉里。咁啲人就開始去講，其實咧呢套戲本身真正嘅，其實就係佢哋同埋佢哋都係咁話嘅。佢話唔中意呢套戲啲人咧，就係 Donald Trump 嘅 fans， 係咁講。即係佢個電影公司咁講啊。即係其實已經拉到去咧，呢套戲其實係唔係一個為希拉里拉票嘅一個舉動嚟嘅咧？ 嗱，佢成唔成功一件事咧，佢係可能會有動力。 佢用咗嚟咁樣用啊， 冇錯啦，即係等於你香港有啲即係想 piss 大陸政府嘅人，咁佢都可能有啲舉動噶嘛，咁可能做咗出嚟反效果，咁呢啲係另一件事啊。咁你佢個舉動其實佢係咪即係同阿 Coe 一樣咧？其實係為希拉里站台嘅，為咗。 嗯。 咁已經有啲咁嘅講法啦，開始後尾仲覺得好係啊，因為佢事實上佢安排嗰啲節目啊，出去做宣傳係接得到嘅，同希拉里啲嘢。 嗯。 係啊。咁所以原來呢套戲咧講到尾咧，後面又有啲政治嘅，即係呢個 agenda 喺度，同今年做又有關嘅。咁原來你睇真下喎，之前我哋講咧話今年有好多女人戲啊，好多女英雄抬頭啊，係、這 個、今年全部出到啊。 即係原來之前我哋就純粹以為係即係係興啫，興唔係嘅。原來你諗下，咁即係話連其他嗰啲都有機會係有站 做勢咁啊， 冇錯。因為咧，你事實上你睇下咧，希拉里嚟緊啊，喺佢哋嗰個大會，嗰、那個咩大會叫做？ 哦，佢係民主黨嗰個。 黨嗰個大會，咁已經講咗嚟緊有好幾個呢啲後生嘅女明星，咁當然第一個就包括阿 Coe 啦，因為其他嗰啲都冇咁風頭啊，你唔信你查下美國啲新聞，即係 Coe 會將會喺佢呢個唔係喂下個禮拜嚟幾個禮拜嘅啫喎，未翻嚟嚟一禮拜，佢就會喺嗰度講嘢，咁。佢已經站過台㗎，之前已經今次直接喺個咁大嘅場合度，希拉里選到佢又話行，希拉里選唔到佢都要陪葬，好到咁大 all in 㗎啦，即係曬冷㗎。咁你發覺呢，原來希拉里本身呢都係有動用咗好多呢啲咁嘅荷里活星呢，即係去即係幫佢去做曬拉票，即係尤其是搵啲後生嘅女仔呀， 係要呀，係呀，佢就係拉呢啲票呀， 拉呢啲票。咁變咗就佢的確好會拉一啲，即係想拉一啲即係女性主義嗰啲咁樣，即係佢咁樣嚟拉囉，係咁樣嚟拉囉。咁變咗即係你睇一睇，原來呢扎嘢係傳媒攻勢嚟㗎喎，製造輿論基礎喎，原來唔係話睇到周圍咁想笑下咁簡單嘅，或者今年有咁多套即係以女性即係為主嘅即係嘢啊，或者女英雄啊呢咁，原來都係可能背後有啲咁嘅意圖。咁第二啲人有冇我唔敢講，但呢套呢原來都幾明顯嘅。如果即係大家再掘下嘅話，咁或者我之後我 post 嘅俾大家睇聽下，有人即係網上做嗰啲片，咁同文並茂嘅，咁我呢度就講唔到咁清楚啦，因為幾複雜嘅，佢講半個鐘啊，大佬就係講呢樣嘢都。咁大家自己睇啦，到時係咪？咁佢梗係即係清楚過我啦，不過佢係講英文嘅 ，OK？ 咁有字幕嘅，有字幕嘅，即係有英文字幕 ，OK？冇中文 ,ok, 咁我而家就簡單將佢講嘅嘢呢即係演繹咗一次啦，咁我有冇錯漏我都唔敢講啦，因為我都係粗粗睇過啫，可能有錯漏㗎，就請原諒啦。咁但原來背後呢都有好多 agenda, 即係只話拍一套戲。咁即係好地地一班好有黑原裝嘅一班嘅製作團隊，想真真正正拍返一套真正嘅捉鬼咁地度，就避呢樣嘢去碌卡去 有奇劫啊。 奇劫。咁大家覺得咁係咪一件好事呢？ 系唔好啊！全部都咩道路地方都俾人騎劫啊！呢啲都要 系嘛？即系喺呢一个角度嚟睇，我非常反感咯。但呢套戏我唔话呢套唔值得睇啊，唔话呢套戏唔好睇啊，即系两样分开。OK， 亦都唔会话咧，我唔支持佢呢个咁样嘅行为咁。我当然成反对佢呢个行为啦。咁但又唔代表我唔会睇呢套戏嘅，因为我就变咗不如讲翻呢件事出嚟俾大家知道啊。咁可能咁仲好啲，咁同埋戲又還戲，咁你入去睇又唔係話點嘅，咁你咁的確一班呢套戲本身裏面嘅台前幕後嘅人，咁佢都有佢嘅努力嘅，係啦，咁但係佢背後嗰個咁嘅政治動機，我就覺得要指責囉，即係兩樣嘢分開啦，係咪係咪 啊？正常要啊， 正常要啦，我又唔會話因為咁所以我霸睇，咁我又覺得冇咁唔使嘅，係唔需要嘅。咪因為佢呢個政治動機同佢票房冇關係㗎嘛，佢收得唔收得冇關係嘅，係囉，一個 campaign 嚟㗎嘛，即係好似個廣告片咁㗎嘛，等到電視播㗎啫，咁做新選舉一定有某程度上呢啲咁嘅嘢，咁就今次呢個竟然去到呢一個層面，去荷里活嘅層面去做嘢囉，竟然係 喺呢度咁樣去宣傳 囉。諗下，當然我Donald Trump 選到又是世界末日，但希拉里選到大家又覺得是不是好事，你大家可以去想。所以我對未來的一個國際的政治形勢呢，我不是。 喂希拉里不是怎樣引辱負重都是為了這個位置。 如果到時坐正你不就知道什麼事了。 唔係因為你可能大家唔知啊，你睇下有啲其他嘅外國例子咧，一啲女性嗱，我絕對唔係反對女性做總統或者做領導啊，即係睇下佢係咩用乜嘢嘅路線。 唔係你睇下希拉里係咩人先，最唔關咪女人事。 其實唔關佢係女人，係冇錯。如果佢係男人，但係佢係咁，我都唔 OK 嚇。即係問題係佢哋好多又唔少呢啲女性坐上咧，其實佢坐咗上去佢就因為佢係女性啊，所以佢行嗰啲嘢可能係仲硬嘅。 嗯， 同埋佢可能好想極力換咗啲人做全部女性， 咪即係就係調翻轉咯，咪即係即係之前如果你如果佢係男咁，佢男權至上咁，而家變咗女咁，佢女權至上咁，又係撐埋一邊咁，又係死咯。 呢啲真正嘅女性主義者其實一樣係唔贊成係咁嘅，因為佢哋就係爭取係男女係平等啊嘛，唔係話女人做咗男人嗰份，因為以後咧我嗱你俾我做咗， 係佢全部撈曬啲， 係所有我啲內閣係女人嘅咩女人咁咪又係同又咪另一個極端啫嘛，有咩冇好到？ 啊，咪同我全部要男人一樣 嘅。唔係喎，咁可能仲衰過全部要男人喎，因為佢咧可能唔考慮嗰樣嘅工作能力，只要佢係女人，可能入啲咧，我都照揾佢做。喂，咁就好有問題噶啦噃。 係。 即係你全男班呢個就以往從來都係啊，咁係咪阿豬阿狗去做？咁全男班呢件事咧，都唔係阿豬阿狗去做。都要睇好多嘢，係嘛？ 唔係佢正常最公平，咪都係唔理男好。 最公平就唔 最要係邊個掂咪俾邊個做咯？ 應該係睇能力，咁所以變都係有問題嘅。OK， 咁你兩個都係摸頭嚟啊！老實講啊，即係無論啊 Donald Trump 或者希拉里，所以我都唔係幾樂觀啊！咁你再加埋其他嘅國際局勢啦，呢邊又話想打仗，嗰邊又話想政變，呢度有咩哇？第三次世界大戰嚟緊㗎啦。 就近啦吓。 係呀，嗰頭近呀大家。 係呀。 但可能喺有生之年呀會見得到呀世界末日呀。 嘩啲人唔係好求呀成日都。定為玉碎呀唔係最終意。 我唔知呀大佬。即係佢講埋係啦，到時死到嚟唔好嗌救命啦 ,ok? 即係把刀喉喺你份頸要切你個頭嗰陣就唔好嚇到瀨尿得啦，你係真係咁冇所謂。係咪 ?ok? 你真係好似呢個捉鬼敢死隊嗰個搞事嗰個人，佢根本嗰個自殺嗰啲佢都唔知幾興奮，你係咁就你就去啦 ,ok? 咁所以即係要講返出嚟囉呢個咁嘅背後嘅嘢，咁你就浪費咗一班即係原本捉鬼敢死隊一班原裝製作人嘅一班嘅心血其實。咁我哋好鄙視呢個咁嘅，第一就商業行為，第二就係政治嘅一啲嘅取向啲嘢，我覺得即係我都好討厭，即係大家平時就淨係講話啲戲奶共唔奶共奶共，喂，唔係，即係佢嗰度都純揾銀啫，唔係奶共嘅，我覺得關咩事？ 哦，冇，係揾錢啊，最要係。 係咪先？即係都衰㗎啦，呢套就真係奶啊，奶戲奶嚟嘅，大佬。真係好差啊，大佬。咁樣啦 ，OK， 咁啊草草交代咗少少，大家如果有興趣知詳細，我 key 翻條片俾大家睇。OK， 有冇補充？ 冇乜啦，如果係咪如果講我覺得係我反而覺得點解個 LEGO 佢呢幾即係呢全女班我捉鬼死隊我套 LEGO 架車出得幾靚㗎我見到。係。係囉即係佢可以四個人可以坐閘架車到喎。如果舊版即係如果舊版嗰個 LEGO 我反而坐唔到喎我見到。 喔、哦、咁樣。 係啊。不過啲人角色有啲人氣啊，肯定唔係好得咯，咁樣都係咁啦，係啊。 係啊，咁我之前咧咪有見過大家有提過咧，話即係捉鬼敢死隊嘅動畫，咪早笑啦！我見到有啲香港話捉鬼敢死隊係從未動畫化過啊嘛。 哦，蘋果嚟好似係嘛？ 咪嗰個當然唔係而家講㗎啦，好耐㗎啦，即係嗰個，但係就好笑咯，即係呢啲咁嘅嘢。喂，大佬，香港都做過，成無線都做過啊，大佬，草蜢唱主題曲啊嘛。 是咪啊我记得林保全配肥仔威。 是咪是囉。 是囉。 咁变咗呢啲我第一荒诞啦即係呢啲连功课都唔做啦即係我啲啲咩报纸。咁第二即係要补返呢原来呢当年係有另外一套都係叫 Ghostbuster, 不过我就分开两个字嘅 Ghost 跟 Buster 嘅一套嘅动画。咁但呢就嗰度原来呢就完全无关嘅。原来。 係唔关事嘅完全。 係啦唔关事嘅。咁嗰個其實原來係翻拍自另一套即係七幾年嘅一套電視劇。係啦。即係嗰個動畫就86年嘅。那個電視劇呢真人喎就75年嘅。係啦。 做咁多。 好多噶，系啊。咁我唔排除会唔会即系后来呢个都系咁样嘅，呢个当然无关啦，都系无关。但会唔会嗰个原本 idea 都系嚟自呢度都有可能嘅？不過我就當然好唔同啦，冇咁科學嘅，即係好似啲搞笑嗰啲吸血鬼咗出嚟，搞笑滑稽咁嗰種故仔嚟嘅啫，係啦，係啦，係啦，咁變咗就即係都可以講兩句咯，係咪咁啊？即係講翻咯，原來 Ghostbusters 都有再前身嘅，即係同名嘅作品，咁實質有冇關係就故事冇，但會唔會有啟發？可能有關係。咁我大家可能都未必有興趣睇返喎咁舊嘅嘢，係咪？即係其實我有貼過上群組嘅，咁唔知貼咗去邊㗎嗰個 post 嘅。你搵返嗰個乜鬼嘢呀，咩捉鬼咁樣從未動畫化，咁有個叮當嘅，捉鬼咁死隊打叮當喎。 係。 係啦。 係啦。 就咁啦，咁係啦，有冇補充一句？ 差唔多啦，咁我諗又係如果其實《捉鬼咁死隊》，我諗如果唔係嗰陣時即係細個睇過或者咩，又係我諗而家啲人又係唔識嘅咩嘅全部。 即係完全冇感情啦。 係囉。 即係其實而家好衰嘅啲嘢，咩都要講冇感情嘅。即係再變咗點解你啲新特攝已經做唔到啦，一定要蒙面超人，一定要用呢啲咁嘅舊檔。 一定要碌卡愛嚟變第二樣嘢，所以我就變唔係嗰樣嘢，但係都要用咗個名先得啊。 咁我又覺得好差勁嘅，即係呢個，但係呢個又唔係人哋商業嘅問題喎，係事實上翻觀眾真係咁喎。 哦，好明顯係啊。 係啊，咁你咁樣搞，咁點算呢咁樣？咁其實我哋上禮拜有啲係冇講嘅，我講漏咗嘅，係咪而家講埋先咧？因為《星空奇遇》或者陣再先講《星空奇遇》，講到呢度係咪講翻上禮拜嗰個蒙面超人先？ 我講翻 過過冷河先啦，一路係咁講起嗰啲打門，係啦。咪相其住我唔係補好多一陣先轉頭講，記得提我，我驚咗唔記得咗。係講翻特攝先啦，係咯。咁啊，講翻上個禮拜個門先，咁其實又多咗啲相喎。 係 話嗰個新蒙面超人啊，咩 XA 嗰、那個，多啲相。我見到其中有一個造型咧，即係而家有樣嘅喎，唔係得個影喎。咁有一個直情高達頭嘅喎，大佬。即高達頭意思嗰啲 SD 高達，即佢嗰個頭嗰個刀。 唔係佢係因為嗰隻眼 SD 高達，咁放個頭都變埋佢。 唔係就咁兩支㗎喎，個主角已經係兩支啦，直情好似平時啲高達，佢直係有個刀啊，好似嗰啲武者咁㗎，大佬。 係啲武者 SD 嗰啲環太武嗰啲啊。 佢係啦，環太武，跟住佢嗰個 Q 版直情係環太武嚟啊，大佬。好笑喎，睇唔係，但 OK 喎，但我翻嚟嗰個最靚，我覺得對我嚟講，嘅嗰、那個咁到底嗰個係咪應該係另一個蒙面超人嚟㗎啦？即係唔係主角變㗎應該係。唔係其中 可能係啊，個髮型唔似係就應該第二個啊。 應該第二個係可能係可能。咁我睇下佢嗰個特攝碌就冇咁肉酸嘅。因為之前我哋見嗰個呢其實係個公仔，個膠個公仔好核突嘅。係啦。咁佢個真人穿 suit 出嚟嗰個呢就即係 OK 啲嘅，原來睇落去有。係啦。即係咁啦咁。好啦，咁上禮拜我哋冇講到嘅，但我哋其實一早傾偈有提嘅，即係頭先講緊咩？我哋咪講緊話回收，即係其實你都揾錢啫，係咪先？話我拍咩新嘢，你又唔拍咁。咁其實我哋有傾過話，如果使鬼賣玩具咩？即係而家就變咗咧，一味成想賣玩具嚟回收啊！ 哦，係，佢就係做開當廣告咁樣出玩具，等你走去買啫嘛。 冇錯啦，即係而家佢個橋係點咧？就是、新嗰套咧唔使好睇嘅，嚇，唔使收視好添啊 ，Even。咦，咁嗰啲玩具點賣得？邊會唔賣得都唔記得嗰新嗰套。最緊要就係一路都繼續有呢個 title 嘅續編，即係例如蒙面超人有蒙面超人續編，高達有高達嘅續編。咁我出翻舊嘅蒙面超人，出翻舊嘅高達啲嘢，其他高達其他蒙面超人嘅嘢繼續有賣咧，而賣到錢咧，一 OK 嘅。 哦，咁而家最興就係龍珠啊！ 其實套套都係啊，賣 cos 全部。 哦，唔係呢排最勁係龍珠咯，咪成日炒佢嗰啲咩啊景品啊嘛。 係，都係出緊舊嗰啲啊。 但佢仲係槍超咗殺人啊嘛，全部。 係啊，因為龍珠超都唔係話好。 唔得啦，佢啲龍珠超啲藍色頭髮啲人又唔買啊嘛。 喂，而家直情佢都變個卡通都玩翻好少變藍色啦，你都話佢直情變翻金毛都算數啦。 哦，係啊，佢係留翻藍色到最尾出去出，佢平時係咁變超咗殺人咯，就係。 錯，因為都知道啲觀眾中意睇。 啲人中意變金色啊嘛，就係。 變翻嗰個啦，最經典。咁變咗即係其實，但係都唔緊要，最緊要就係啲玩具咧，其實明明都唔關心嗰套事，都係仲係出緊思路啊嗰啲。 咪係佢出龍珠二聲咯，仲係啲模型而家。 係啊，咁就係因為個橋就係咧，新嗰套要繼續有得做就得啦，其實就唔使得嘅。咁佢就 係咯，佢就係當咩都好抌出就得噶啦。有呢個名我而家做緊，係仲做緊有呢個 title 嘅 得。 係啦，就舊嘅 title 咧嘅產品咧就會都賣得啊嘛。咁變咗呢個就。 就已經大家都好清楚㗎喇，喺玩具行啫。 係啊，啲人就受啊，係啊，佢係咁出翻啲舊嘢翻嚟，唔係好搞笑，佢唔做嗰陣時候就算出嚟，啲人唔買㗎喎。 冇錯啊，即係如果你冇再新嘅龍珠，冇再新嘅高達，就連舊嗰啲都會，即係起碼會。 係，即係就算佢新做咗隻公仔出嚟，但係冇咩人買㗎喎，係。 係啊，最緊要就有新作，但有啲人又買翻舊作啲嘢喎。系好奇怪喎，就係咁先奇怪。咁你啲玩具箱都摸到呢樣嘢嘛？咁就變咗喂，佢冇辦法唔咁啦。咁又唔係話專登做新嗰套做差俾你嘅。咁就即係佢變咗，但係佢都知道唔影響啦。既然咁啊，即係到時唔受歡迎都唔係話咁買嘢， 唔使咁落咁多心機，一定要整到咩啊？ 心機，想要新嗰套咧就 hold 住先，唔好話咁多產品出，咁就保守啲，賣得就出。 係啊，即係佢賣得咪出咯，唔賣得咪唔出咯。 出啦，咁啦，咁基本產品就算啦，主角幾個變身器啊呢度一定嘅，但其他就 hold 住。咁如果佢都係咁玩嘅，咁變咗其實咁樣，我覺得呢個方法都唔夠絕喎。我哋俾條新橋佢啦，不如。 開上次上禮拜傾嗰就係貨金喎， 係啦，蒙面超人貨金咁啊，唔係貨石啦，貨金啊，貨金啊，係點嘅咧？ 哦，咪開頭啲主角啊，同埋啲女咧，全部揾啲扒啊，揾啲。啲奇嚟怪呀做 喎。係咪 係呀，即係件 suit 又勁樣衰喎，第一形態。 即係其實呢套都可能開始玩呢啲呀。即係第一梅生人個樣子就第一形態好肉酸嘅。個女主角呢搵埋啲真係嚇死你呀。 係搵埋啲成個波咁嘅。 係咪即係如果香港搵要龍蜜雪之類呀。 係差唔多係要啲呀。馬蹄路嗰啲咁呀。 馬蹄路可能升咗一級先變馬蹄路㗎已經。佢唔係升級係一下㗎嘛，咁原來好多個 gray 嘅，係咪嗰個超人都好多個 form 嘅，條女都好多個 form 咁即係話係咪 係佢本身個古仔係講佢係俾人哋變咗咁樣嘅。 係啦，可能佢其實係靚女嚟嘅原本。 係呀。 咁成個古仔就係要玩呢個還原靚靚拳，你能唔能將還原返做本來嗰個好正嗰個女呢咁樣。咁就係玩呢啲嘅。 係個故事由你操控，又係班有貨金睇下幾多錢啦。 係啦，每集有個數嘅。咁仲要每集有增長率㗎喎，唔係一樣㗎得喎。 係計幾多 percent 提升先係咩，如果你保持住冇提升嘅話，佢個封印就會加強嘅變返原形咁褪返落去。 倒轉變返醜樣。 係倒退呀。 咁同埋呢仲要話俾你聽喎，唔知第十集定第幾集之後有泳衣出場喎。咁如果你頂得蒲嗰個即係最基本 form 嗰個女呀，即係個嚇死你嗰個呢，你咪唔好貨囉，係咪咁但係你想睇個好啲版本啦，即係雖然唔係終極，但可能都起碼換返個開始你有興趣睇佢著泳衣嘅版本呢，咁你咪好喺嗰個之前貨到佢可以還原到即係起碼中度程度先啦，係咪先。 係跟住之後你將之我唔理點樣貨化或者個故仔點去，跟住將之你連到嗰個貨金達到一定數目，到年尾嗰時候換 SHF 啊啲寫真啊嗰啲就俾嗰條友。 係啦，即係佢可以呢有個總數，跟住呢佢每個人亦都有佢嘅捐獻嘅額嘅，咁你可以其他人唔捐，你捐得多，咁你都會有額外嘅優惠同招待，係咪？ 係啦。 即係可能有個最即係可能呢佢哋最後嗰個片啦 ,sorry 啦，即係嗰個 唔出界呀， 我今係去唔到變返終極狀態個超人同埋終極狀態嗰個女啦，即係可能都變到中間到嘅啫，即係又唔係最正，即係可能佢話埋俾你聽有邊個做㗎喎，唔係估。最正嗰個咧，你真係哇！你真係好想睇嗰個變咗嗰個樣。哎呀 ，sorry 啊，個電視版去，因為你貨得唔夠 total。咦？但係呢個人貨咗好多喎、啊，我俾個特別版呢、這個版本咧，淨係寄呢個碟，淨係俾你睇嘅啫。 係啦，即係嘅 SHF 啊，啲公仔嗰啲變身腰帶喎，都係我的版本都係俾我限量製作，就係俾咗貨金夠數嗰啲人啦。 冇錯啦，咁啲玩具就從來唔向外發賣嘅，你係要靠咁貨金去。即係會寄俾你當係一個回禮。 但到佢完嗰陣時之後又會 send 俾你嗰啲嘢。 哦，咁又未必嘅，咁你可以過程中都可以有 中。哦，唔係你可以有多開頭啲獎品，即係將啲到最尾嗰時終極大獎嗰啲，咪臨尾 send 俾你咯。係 啦，喂，咁樣玩會唔會仲過癮啊？直接回收啦，仲靠話賣玩具，直接 cash 入水係嘛？ 嚇！如果唔係就冇啊。 係嘛？蒙面超人科水係嘛？嗰、那個叫做係 啊。 係嘛？唔係科石啦，大佬。 咁啊，个故事由你操控啊嘛，呢啲唔系 仲好玩咁样系嘛？ 吓，班友最中意咁啊，唔系次次唔系拣话条女得唔得咁样，次次睇亲都 条件达成咁就会进化系嘛？ 吓吓， 达成条件咪叫佢入钱咯，系嘛？ 系 咯，咪可能佢个故事都有关噶，你可以讲到有关噶，系咪先？咁就叫你现实咪去参与，系嘛？咁就睇你班人嘅 參與度啊，係咪熟練度啊咁啊，計呢啲啊嘛。 育成啫嘛，你當。 而家育成啫嘛，咁你科夠水咪進化咯，係嘛，好好正噶。 係啊，有咩科喎？係咯，睇係咯。 係嘛，以後 你歐特美科喎，最中意啊， 所有嘢都咁玩，係咪？連比卡超都咁玩，最尾變女嘅會嚇。 嚇、 啊。得唔得？ 係咯。 得唔得？ 系啊，小智又变六嚿腹肌啊嘛，佢成日话。 咁呢啲我冇兴趣睇啊，呢啲小智啊。 咁你俾啲女去走去课金喎、啊，要。 咁你比卡超变咗靓女嘅，可能变下变下会。 系，咪小智咪变大只仔咁啊？ 系嗰度我唔 care 咯，都话。 喂，咁你有男有女啊，做晒两边市场啊。 咪啲女边度中意大只仔啊？ 吓、啊，唔知啊，你睇日本唔中意咧，香港嘅话你中意咧，其他你。 咁样嘅咩？ 你睇下咩地區嘅都係大大大隻中意 咁樣。好，咁啊呢個橋啊，如果大家有興趣都可以用呢個方法去製作啊。我真係真係要獻獻下計嘅，真係買乜鬼玩具啊？順便咁好過啦。咪你咁 唔使事啦，啤出嚟冇人買咁啊，蝕曬。 蝕成入錢係啊，你唔入都得㗎，唔入我咪嗰個第一版本咪由頭做到尾咯，係嘛？ 係 咯。你頂得順咩？咁啊照計啊，啲人會頂唔順嘅。但佢又唔會唔睇嘅喎，咁先得意啊嘛。 係，咪冇啊，因為 佢都會入嘅，佢都會入錢嘅。 哈 哈，咁我覺得咁樣好過，唔好話靠咩賣玩具啊，有咩限，即係又仲要搞咩雲 shop 限定咩多餘啦、啊，係啦，全部都係限定，從來都冇街過啊。 唔係限定，應該差唔多做到要咁啊。 限定啊，定咧要貨金啊，跟住佢就回禮俾你啊個玩具，其實係咁啊。 係唔係直接買啊嘛？變咗 而家買玩具嘅人嘅心態根本就係咁。佢覺得每個月去供，即係佢貢獻嘅玩具錢，其實佢應該係個片去答謝佢拍翻一套好睇嘅高達、好睇嘅蒙面超人。但其實我係覺得從來都唔係咁嘅。 嗯， 現實都唔係咁啊。 現實唔係啊，越差啲反而。 咁既然佢哋個心態都係咁嘅， 即係更新先唔快啦，反而就更新先 Destiny 係差到無論添。 咁如果現實佢哋都咁嘅思想，咪索性不如配一配合大家個諗法啦，索性不如就貨金，你控制嘅，係你控制啫嘛。咁你唔好鬧我套戲喎，我套戲係專登做到咁差喎，唔好意思啊。劇情不知所謂喎，係嘛？因為你越入得錢多，劇情開始嚇嗰啲叫咩話神展開係嘛？開始，即係嗰啲劇本都好多套嘅係嘛？咁啊睇佢打機咁好多條線嘅咁啊，咁你科水咯係嘛？係咯，咁咯，得唔得呢條橋 ？OK 啊？啊！我呢个唔知咩节目嚟嘅，财经节目嚟嘅啫。 哦，唔系佢就个剧本个发展，佢响佢度介绍埋货几多钱，就要走呢个向，咁咪等佢班友点样点入钱啊？系咯， 唔系即系话我哋个节目啊，已经系财经节目嚟啊，教埋你点做生意啦，好。好，讲完呢 part， 咁啊，讲翻 Star Trek 啊， 系啦，《星空奇遇》嗱，咁我开场嗰日都讲过啦，我就觉得今集咧就。由勝上兩集，起碼即係如果你以 reboot 嚟講咧，咁你都係俾翻呢啲嘅啫，唔通你俾 original cast 咩？係咪先？咁冇得咁俾嘅。咁以咗新版嚟講咧，今集咧就哇上翻線嘅，即係呢個國家隊長咧，起碼似翻個男長， 唔係一個牛仔，係一個單獨英雄啊！你話好似近日挑個 super hero 啊，自己係 直情係啦。頭兩集你睇根本佢哋係散收收，根本係一班太空英雄咁嘅啫嘛。咁呢集呢佢就似返係一對 crew 嚟嘅，你覺得佢哋係一船人嚟嘅。 佢都諗住去救人嘅其實都要。 係呀係呀，即係佢成日都諗住啲船員啦同埋隻船㗎嘛。即係佢最即係佢最咩就係即係成日話隻冒險號因為冇咗啦嘛。即係佢最咩咪起返囉，用一個快速逐立逐咁影啦，即係好似我哋啲人呢出去影嗰啲日出日落日出日落咁影景嗰啲。 我搵起啲 起嘢啦， 嗰啲舞台或者咩咁快速咁影喎。 咁佢真係後屘咁交代嚟起返隻冒險號啦，因為一開場冒險號就俾人 爛咗啦， 爛咗啦嘛。咁變咗嗰啲我都覺得成套戲呢同隻船嘅關係起碼有返喺度啦， 起碼有個家啦，覺得係 有家啦。雖然好可惜佢就冇咗用隻船嚟真正即係威一威俾你睇嘅嗰啲咁嘅嘢啦，隻船就冇得威啦今集下、但係起碼都有返好強調船呢樣嘢啊！大家睇嗰陣咧，你會見到咧，佢嗰場佢唔係好快嘅喎，俾人攻爛嘅船嗰段做咗幾場嘅喎，因為佢有人攻入只船裏面嘛。咁佢好得意咧，就佢影啲人喺度走廊度走嚟走去嗰陣咧，原來有時咧佢係又會個鏡頭會 zoom 翻出嚟，原來係個窗門係只船嘅窗門，因為佢一遞個窗門又影。 佢強調喺度走嚟走去都喺只船入邊啦。 冇錯，以往嗰兩集咧， 就算佢點影嘅船咧，裏邊咪裏邊咯，佢唔會話影下外邊係點喎。 近時我講，好似頭我兩之前兩集都成日講，我話係架車嚟嘅，佢發咗上去。 即係舊時嗰兩套咧，佢影只船嗰啲咪淨係影只船咯，外邊。 咪喺個纜橋咁，成班企喺度嗰講嘢。 外邊咪就係喺裏邊咯。其實佢個纜橋喺邊，可能你都唔知睇咗咁耐係嘛？ 嚇係。 咁呢度佢就好明顯影到俾你睇，因為佢由只船一路咁影入去啊，一日影影翻出嚟啊，成日有好多穿梭喺個內同外裏邊嘅鏡頭嘅嗰度都。咁其實佢係幾強調隻船嘅結構啊，好多嘢嘅。 嗯。 咁當然呢個係講隻船未毀壞之前啦 ，OK。咁但係雖然隻船後屘毀壞咗、墮毀咗嗰、那個即係嗰啲外星人個星球都好啦，佢啲殘骸後屘佢哋都翻去揾嘢嘛。咁亦都有一場即係45度，即係隻船斜咗45度嘅一場船，即係船內嘅即係叫爭奪戰。咁當然後屘又打到出去出邊，又成個反咗咁樣。咁其實佢都不忘係要仲要攞翻隻船嘅，就算隻船爛咗都。咁當然後尾就揾咗隻另一隻地球嘅艦啦，咁嗰個就另一隻船啦。咁其實佢飛返出嚟之後，佢嗰隻都係類似嗰啲冒險號嗰啲咁嘅。 都係嗰啲型號咁樣個款式。 佢就唔係隻碟咁囉，但佢都係後面有兩個咁嘅引擎，即係嚴格講即係高達嘅趙軍嘅武沙爾反轉咗啦。 嗯。 其實佢高達都係話係用隻冒險號反轉改出嚟㗎咋嘛。係真㗎係、真㗎，但係袁波林講嘅。係冒險號嚟㗎，武沙爾啊。即係平時有馬沙地嗰只綠色咁嗰只艦啊，即係嗰只專用啦，就有啲唔係專用噶嘛，四方艦橋嗰啲嘛，係咪冇？ 係都係咁啊， 喂，其實反轉嘅冒險號啊嘛， 嗯， 即係其實我哋叫冒險號嘅，而家啲人叫企業號，咁啊呢啲咪冇捍衞香港廣東話咯，係咪啊？ 哦，咁佢慣咗唔向位咯，唔係慣咗佢轉咗名，唔會叫翻人哋嘅名咯，咁勾嘅成日話。 呢個船叫冒險號 ，OK， 嗰時麗德譯做。佢唔係亦做企業號喎，我都唔知點解呀。 嗰時係咪無線做定咩嗰時 係咪麗的做 嘅。明珠台嗰時字幕轉曬呢啲呀。 係咪麗的做嘅。喔點解會轉咗企業號，我唔知點解啦。咪因為佢企業號就照譯嘅啫，咁你 Enterprise 咋嘛。 係喎，我就係話佢嗰時因為係咪明珠台做嗰時 候。唔使 你。佢嗰啲字幕早變咗呢個嘢，佢幫佢睇咗咪變咗企業號。 電影版從來都係譯企業號嘅。即係我記得嗰時嘅，就算嗰時嘅電影，即係我講舊嗰度最舊第一套電影香港做，好似都係譯翻做企業號嘅。 嗯， 係啊。咁，但係其實嗰時麗的電視係叫冒險號噶嘛。 嚇！ 咁可能佢真係想食翻個故事啦，因為佢哋去冒險啊嘛，係咯。 係。 號咁樣。 去探險啊嘛，因為要係。 咁啊，大和號都唔係叫大和號啦，嗰時卡通叫和平號噶嘛。 嗯。 唔知大家記唔記得？ 嗯， 即係電視啊，電視麗的卡通版嘅大和號叫和平號啊，唔係叫大和號啊。咁可能佢唔想嗰時啲觀眾太聯想呢個二戰啦。 哦，係，佢唔會諗叫你諗呢樣嘢。 咁但係佢都要叫古代進喎，嗰啲人叫翻日本名喎。 嗯。 佢冇話叫杜劍龍喎。 嗯。 或者陳小明喎，我又唔知點解喎，又冇漢化啲人喎。 唔係紅，唔會紅大龍嗰啲，叫咩龍咩龍喎？ 船咧，佢就真係避一避啊，成叫和平號啊嘛。咁其實呢啲可能當時咁叫有當時嘅考慮，咁但我唔理啦。咁其實香港明係咁叫㗎嘛，咁但係佢哋而家又改曬 ，OK？ 嗱，咁啊好啦，閃破佢又識叫翻嘅喎， 係叫閃破唔知啊，一路叫。 係啦，咁點解嗰邊咗卻克隊長咧？ 係 嗱，閃破係中文名嚟嘅， 係啊， 姓閃啊。葛克是姓葛的嘛， 是 即虽然他事实上不是这样，但是他的名字是你看下去他是像一个中文名的。 是啊，是啊。 那个字是用一个那个字叫葛克的嘛，是 是 高医生的嘛，那你全部可以的，全部各底的字都是有这个姓的嘛。 嗯。 那时是这样玩的嘛，那为什么闪扑又叫回呢？其实我都不知道他是不是叫闪扑了，那时现在是这样写啦， OK？ 有 時我哋聽佢好似覺得佢講係閃撲咁樣好似，不過可能係真係閃撲嘅。如果其他人都係第一個字係有中國姓咯，咁葛克就葛克啦，咁點解又叫卻克咧？咁做咩？ 唔知呢啲又唔深究啊。 佢唔記得啦嘛，因為閃撲 係 都記得，係啦。 係咯，咪唔深究咯呢啲。 閃撲就好難唔記得嘅，因為反而好多人咧以為閃撲係沙窩嘅人物嚟嘅，你知唔知啊？唔係真㗎，以為啲鬼佢哋分唔到。 喂，啲鞋你問啲，我上次人哋播嗰啲佢嗰啲咩 啲佢嗰個手勢以為 Star Wars 入邊嘅手勢。 啊，嗰、那個閃幕嗰個手勢嘛，即係嗰、那個，嗰、啊那個即係個手舉起係中間分開嗰、那個。 分開嘛，兩手指貼住嗰、那個。 係，即係就係啦。咁即係嗰個雙 V 字啊嘛，應該叫做。其實呢個係一個猶太人嘅一個手勢嚟嘅。 嗯。 因為阿閃撲自己係猶太人嘅，即係。 係。 咁啊。即係我又唔明啦，即係啲譯名啊，即係算啦，係啦，即係其實《星空奇遇記》咁，你《星空奇遇記》呢個字，咪又係麗的嗰時個名 字？嗯。 咁就係 keep 翻個名 字。係。 或者佢裏面記得嘅一兩個角色，咁就係咁啦。其他唔記得就全部角色。 咁係啊，差唔多啊，都算啦，求其啦，即係你佢唔記得，你唔記得，冇人嘈咪算啦。 即係佢淨係記得高達、阿寶、馬莎，咁但係其他人佢又跟翻台灣，做咩？即係我真係對呢種咁嘅，即係你講乜嘅捍衞嘅咩？香港廣東話大入 bullshit！ 你第一樣嘢我就唔該你做翻曬呢啲功課，你真係咁有心去捍衞。 正常，如果你要揸正嚟做，應該就要查翻曬啦。如果係 嗱，捉鬼 就咁求其呢啲又係。 鬼敢死隊連其實有動畫化我都唔知道。咁佢去變到戲咪應該叫翻嗰啲做肥仔威啊，博士得啊？ 唔係博士通， 博士通我唔記得啊，呢、這個反而係。 咪醒目得噶嘛？ 記得，因為我其實我唔係睇咗好多嘅啫。咁但係如果你俾我去做個字幕，咁我都會做翻呢啲 research 咯，即係咁意思咯。即係我唔識都好，我會揾翻，因為揾到噶嘛。 唔係你做嗰個一定要揾啊，我覺得。 我做嗰個咪我唔係做咁嘅大佬啊。 係咯。 即係我都唔係套套都知，咁但係如果你俾我，你交俾我做，我會做翻呢啲功課咯。即係最可能我冇睇過當年嘅《星空奇遇記》，咁但係咪揾唔翻當年啲譯名啊？咁唔會噶嘛，咁出名大佬。 啲人 hea 住做咪揾到啊？ 佢邊有揾過啫？ 我冇求其啦，算啦。 算啦，即係如果你今日要揾翻成個太空母艦入邊嗰班船員，係連有名有姓啊，唔係淨係得個名啊，唔係強仔咁嘅，即係其實有全名嘅，唔記得佢咩國強咁嘅，有成個名嘅。 嗯， 丹尼嗰就姓郭嘅，如果我冇记错啊。美美都有姓嘅，姓傅嘅。 嗯， 系啊，傅美美嘅，有全名嘅，全部唔系得阿宝叫你阿宝嘅，吓，唔系得林有德有全名嘅。咁你咪查一下咯 ，Wiki 都有嘅，你信唔信啊？ 嗯， 梗系啦，嗰、那个梗系有啦，我哋整佢噶嘛嗰、那个。 嗯， 咁咪俾人洗咗，我唔知啊。咁 anyway 咁即係呢啲即係大家成日喊喊就喊你個頭咩？第一件事做呢樣嘢先啦。 唔係，佢最一件唔係叫皮卡丘咪就得 喎。唔係，佢自己可能叫皮卡丘啊，你叫監佢叫又唔得啊。佢已經有一日已經忘記咧，就叫皮卡超啦。咁咪佢自己叫佢做皮卡丘咯。咁就得，係啊。你監佢唔俾佢叫就唔得，係啊。或者佢都忘記啊，唔記得嗰時呢度 Pokemon 譯做咩？不如譯做精靈寶可夢啦，咁啊好地地喎。佢譯咪好地地咯，即係我意思，即係你自己譯咪好地地咯。佢又唔會查下喎，算啦，算啦，算吧。咁呢啲咪就係要講嘅嘢咯，係嘛？即係反而唔係我哋要執翻啲咩出嚟。係啦，咁講翻套戲，咁套戲啦，其實玩咗好幾個位，咁啊包括有呢、這個玩唱歌啦。 嗯。 咁有其他啦，有一陣再講玩唱歌，玩下呢、這個點解嗰個最尾嗰個外星人呢，原來係最尾發覺係原來地球人，即係將自己改基因改到咁，即係原來都係沙菲以前嘅人，仲要係佢後尾佢哋執到嗰隻爛船啊，即係佢舊船，就係嗰隻船 嘅舊船嘅爛槍啊， 根本佢就係佢哋嗰隻船跌咗個星球，佢就怨嗰啲地球啲人都冇嚟救佢，咁就揾咗啲自己用自己嘅方法啊，呢套戲啊。咁亦都好多大量嘅小型洗頭艇啦，你都見到嚇。咁你都可以話嗰隻舊船係洗頭艇嘅。咁佢即係要嚟去想反攻，即係報復呢、這個即係呢個 Starfleet 啊。咁其實呢啲咁嘅橋咧，其實係流行自一套戲叫做 Skyfall 嘅。 近時好多都有呢個橋，不過唔掂咩我哋。 冇錯，唔流行。咁嗰時就唔係話好興，咁幾時興起上嚟突然間玩呢？你而家見到好多戲都係玩呢樣嘢嘅，即係最後嘅敵人原來係自己有變節，咁就自從 Skyfall 嘅大成功之後，即係 Skyfall 即係精緻幫啊， 係。如果你話舊嘅，我諗到套就係奧根啦。 哇！嗰套 OVA 你好似宇宙騎士嗰套嘛？嗰套 係佢嗰個唔係佢啲人原來全部都係地球啲船員嚟㗎嘛？啲咩探索船嚟㗎嘛？ 係啦，但係嗰套連日本都唔算受歡迎啦，講真。 係。 系咯，唔受欢迎噶，嗰度香港都冇人识啦、啊。其实之前咪有出过七夕年咯，冇人买啊。 冇啊，咪嗰阵时七夕年出咗只公仔，我都买唔晒。 连日本都冇人买，冇香港嚟咯。 系 咩嚟噶呢出啊？系咯，芝麻筋系咪喺度嘅啫？好筋，你出黐筋可能都系买啲啊，大佬。系，咁你变咗嗰啲唔成功啊嘛？咁啊，但系个 Skyfall 叫咩啫？我成日都唔记得007嗰度。 我识未喎？ 吓、啊，唔系叫天跌落嚟啊嘛？当被冚啊嘛？ 唔系， 唔系咁译噶， 唔系 佢译当被冚啊嘛？前边嗰度 Skyfall 啊，我唔记得嗰度译做咩，总之 Skyfall 啊，即系嗰个占士邦，即系阿 M 死嗰集啊。 系。 咁、那个坏人咪原来咪以前咪又系即系好似占士邦咁个好劲嘅特工，但系俾阿 M 即系放弃咗嘛，嗰、那个啊嘛，一样啫嘛。咁其实嗰个成功之后咧，就好多戏都玩翻呢一种咁嘅嘢嘅，系啊。咁啊，咁、今次呢个佢都只不过系。玩翻啦，咁就回應翻啦。我覺得佢有少少。咁你話咪無厘頭，唔係無厘頭嘅，因為佢呢套戲裏面咧，我覺得佢回應咗好多嘢嘅。咁呢個其中一個啦。咁唱歌度當然就唔係西片嘅，當然都有。咁玩老歌都係西片嘅。咁其實都係可能又係呢、這個Guardians of Galaxy 之後啦，即係好興話玩老歌啦。即係或者呢、這個X-Men 都係啦，係咪？ 哦，系，所以而家近呢几年系咯，啲戏全部都系播老歌啊，仲要 即系明明嗰度系科幻到已经讲紧唔知几多世纪或者甚至乎宇宙第二个角落啦，即系就算佢而家大讲宇宙嘅，咁啊加入加利时系吓 都系拎翻啲近时啲旧歌嚟播。 加入加利时唔系未来嚟嘅，系而家嚟嘅，不过佢讲宇宙另一个地方已经系沙窝 吓都播地球嘅歌系， 都要播一啲地球，仲要系老歌，唔系由而家嘅歌。 系 咁你玩呢样嘢咧，的确又系另一种大成功嚟噶嘛，咁所以呢佢又有摆落去，咁佢话佢摆得实。我又唔覺喎，因為佢同你講，佢執到嘅船舊船嚟嘅，雖然佢舊極都冇而家啲歌，咁但係佢話嗰啲船入面咧，嗰班友仔咧係聽呢啲歌嘅，同埋佢有架而家嘅電單車啊嘛。 嗯。 咁但係佢話嗰啲電單車咧，就係佢話佢老豆都有收藏嗰一架喎，佢裏邊有咁交代嘅。 嗯，即係收埋啲而家啲嘢。 係啦，而家有古董咯，當。 係咯。 咁所以其實你話嗰只舊船你咪揾到呢啲咁嘅嘢咧，咁我又覺得又冇話唔得嘅，係咪冇話？ 其實你本身如果未來話咩，你當我條友中意啲舊嘢，咁佢就擺啲嘢喺度。係 啊， 其實我覺得 玩啫，係咪先？即係而家你隨時都有件古物咁啦，有人 係啊，你而家啲人都有啲黑膠碟咯，全部啫。 唔係，因為你越未來反而越會啊，即係你而家啲人有幾多人會收藏嘢咁但係又唔係話，但係現代都好多人收藏嘢啦，咁第時會唔會越多人收藏嘢嘅咧？咁都唔奇啊，你唔知㗎，咁我話好普通都有人中意揾翻老爺車咁啫嘛，咁唔奇㗎，咁即係尤其是你去到一個後稀缺時代，大家要記得一樣嘢咧，揸出係一個後稀缺時代啊， 嗯， 即係佢啲嘢可以隨時整出嚟嘅，即係用粒子即係組合。咁可能佢就算冇嘅，唔係嗰件嘢唔係真係舊囉，佢可以隨即係整返架咁樣，整一堆乜零件子，我出去 合。係你有個原裝舊嗰啲更加值添，可能。 即係佢係一個興趣嚟咋嘛，可能佢唔係原裝嘅，佢冇話佢係原裝嘅。 唔係，即係話如果要有個原裝舊更加覺得值添，即係古物添，覺得。 即係佢可能佢哋純粹鍾意，咁佢咪整囉。咁你都見其實後來嗰啲版本佢哋好無聊㗎嘛，即係 Next Generation 開始呢，例如 Data 即係嗰幾人啦，佢好中意睇呢、這個嘅福爾摩斯嘅小說啦，咁成日入到 Hologram 裏面喺度玩福爾摩斯嗰啲遊戲啊，咁呢啲好舊喎，有啲佢哋成鍾意啲中古時代嗰啲嘢啊，咁佢哋係啲興趣係對呢啲，即係甚至乎係啲再古老啲嘅有興趣啊，即係真係 classical music 啦。咁就呢度好笑，佢係聽到呢啲咁嘅咁勁音樂咧，佢哋話呢啲係咪 classical music 啊？咁啊，閃學唔應該係啊，即係好笑啊嘛！即係咁，同埋佢嗰個白面嗰個外星女咧，即係幫我哋嗰個咧，其實係邊個咧？係呢個 Kingsman 入面嘅刀片女啊！ 系 高扁腳嗰、那個啊，咁呢度佢係幫佢哋嘅嚇。原來佢真係好憎呢一班，即係呢班壞外星人，因為原來佢真係咁老豆俾佢殺咗，跌咗落去之後，即係俾佢夾硬即係捉咗佢。咁佢就原來佢就因為喺匿埋咗喺佢嗰只舊船嗰度住咗喺度匿埋。咁點解佢揾唔到佢咧？原來佢就整咗個嗰啲即係其實冇嘅啲 hologram 咁整到變咗隱咗形咁啊。咁啊唔奇嘅，有冒險號都有，即係其實嗰樣嘢好普通嘅啫，喺 Star Trek 嘅世界。即係呢咁嘅好似立體啲投影或者啲光學，即係繞過 迷彩嗰啲話， 迷彩啲嘢好普通嘅，就呢啲冇乜特別嘅，從來都有。咁啊，唔係有啲船啊標煙有添啊，佢仲要整啲三腳架出嚟整，已經係喺佢個世界算係落後嘅。 嗯， 即係佢冇乜資源先咁做嘅，應該嗰啲船係撳個掣已經可以咁做嘅。佢呢部冇啊嘛，佢用舊船啊嘛，執到嗰部係咯。咩第一代可以有 Warp 4嘅速度嘅船啊嘛。 佢講話起碼成百年前啦，佢話嗰啲船員應該死曬嘛，咁就原來唔係，原來一路同佢哋鬥嗰個外星人根本就係嗰個艦長嚟，最尾話，咁變咗佢玩呢啲嘢咯，咁我又覺得冇問題啦，喺個古仔裏面佢自己可以自圓其説到嘅，解有問題咧？我又冇嘢喎，我都冇嘢喎，同埋我知道佢嘅動機係要去玩翻呢啲嘢，同埋去即係回應翻呢啲嘢，係咯。咁你話嗰個星球嗰個殖民星設計到好似玻璃波咁，咁就擺明就專登㗎啦。咁就現實唔現實㗎，好唔現實啦。咁就佢就專登咁做，而整到佢嗰個玻璃波裏面有勁多啲管道咧，同埋咁大嘅管道，就係俾佢後屘飛嘅船入去啊嘛，有冇追逐啊嘛。咁啊擺到明好似少少嗰啲隧道裏面鏈車咁，係咁㗎啦，係專登嘅。咁但係佢就係專登製造呢啲場景，你先有得玩太空，即、就、係、是、太空版嘅呢個狂野時速啊嘛。 是要咁样整先 有。咁有咩问题呢？有咩问题？ 冇嘅，我冇乜所谓嘅。 咁如果你睇星战，你飞落去死亡星打嘅。 係佢特登清大个窿啲机飞入去做 咩。你都可以话嗰段係佢嘅时速嚟㗎。 係咪又飞落个窿度係咪 係囉。咁如果呢个导演佢擅长呢样嘢，咁用返呢样嘢又有何问题呢？咁如果你呢套戏你起用一个香港导演拍惯冇合即係拍惯冇打片嘅。咁佢呢度係呢度係拍返好多拳腳功夫，咁你都預咗啦。 我咁佢擅長咩又會就去拍嗰啲啦。 係咯，你搵吳宇森咁一定放白鴿啦，一定開槍啦，你預咗㗎喎。咁呢啲好正常喎，佢啲signature嚟㗎喎。咁你咁樣有咩問題呢？我唔知有咩問題喎，因為我睇嗰陣我又覺得套戲好睇㗎嘛，咁就得囉。其實最緊要你拍得好唔好睇㗎啫，你拍得唔好睇你就幾 original， 你幾科幻都冇用嘅。咁同埋， 同埋佢都冇反駁咗佢自己入面啲嘢咁咪得。 奇遇記其實本來都唔係好現實㗎，其實起碼你 啲設計唔好所謂啦，我其實就 其實初代係幾亂嚟添㗎。咁點解你經過咗咁多年嘅 fans 咧，有 咪執下執下有啲高達咁樣？ 冇錯啦，有好多都入咗太空總署做啦。咁樣你咪可以用到一啲嘅解釋嚟解釋佢啲即係啲 warp 係點樣原理啊啲咁嘅嘢。咁你好多嘢都係後尾即係去補完嘅啫，梗係唔係當年個電視劇有諗到咁 detail 啦。咁你經過咁多年嘅補完，係咯，即係你高達經過咁多年嘅補完，有好多荒謬嘢，佢哋都係執翻啦，係咪先？ 係點解會？点解只老虎会潜地射死光嗰啲都执到变咗正常冇啦？ 唔系佢一执到咪吹话佢其实嗰个唔系去钻地咯？佢话其实嗰度有好多矿坑啊嘛。 嗯。 佢其实只不过利用翻原本嗰啲矿坑咁样。咁但系呢个喺嗰个 Igno 嗰度就系咁啫。咁你实质睇翻赖巴地嗰时候冇啊？ 系啊，真系捐地窿噶嘛，突然间自动 捐窿啊！真系佢眼发光之后， 捐咗个地咯，只眼真系一闪就爆啊！ 即系断咗支炮啊嘛，咁你俾个合理解释我，因为佢嗰把刀明明系冇刀刃，系光咁变出嚟啊嘛，系咯， 系 呢啲 系冇咁突然间突出嚟咯， 解唔翻噶啦，有啲嘢咁但系佢大部分嘢都有解得翻啦，之前有啲嘢都咁呢个 系佢成日搵啲设定嚟解翻啦，总之佢 自己作啲嘢啦，或者。改咗少少咁嚟去補完啦。咁你呢啲一定有嘅。當你一個經典即係可以玩幾十年，套套都有人可以補完。咁但其實質你睇翻舊嘅《雙奇遇記》，喂，嗰啲外星人又著古裝、古靈精怪咁樣，好神怪啊，可以用神怪嚟形容添啊。 嗯。 同埋呢班友仔真係好鬼牛仔嘅，即係佢哋自己都話根本係星際牛仔嚟嘅。不過咧，當然佢都好強調男隊啊團隊精神。咁呢啲就上兩集就甩咗，今集有翻。咁所以其實我哋覺得佢似翻初代嘅雙奇遇咯，即係啲嘢唔係好合理嘅，但係佢又有 係 OK 喎， 咁樣 ， 我覺得係咁啦，好啦，咁要講埋嗰個唱歌播歌嗰度咯，好明顯我覺得佢喺度串緊咧呢啲高達零零嘅即係電影版啦，係嘛，串緊你啲超時空要塞啦，即係一眾啊，一眾你而家嗰啲日本動畫。係嘛，即係 H 都有， 成日都係有一溝啊，就通啊， 高達 H 都係㗎。一句說話就可以結束百年。 唔係，即係總之一溝就通啦。你唔溝又自可，一溝即係點大話，係咪同啲女一樣啊？ 咁啲女都唔係一溝就通㗎。 哦，有錢就得啦。 咁女係咪你一定溝到先？ 嚇，唔知啊，都有數啊嘛，佢都。 唔係一定溝到㗎，你根據把妹達人都係魚翁殺網啫嘛。 嚇！ 即係我咁大間酒吧。咁我溝到一兩個就得嘅，係咪？即係咁大個海，你明唔明？我冇嚟殺個網啦，一條魚都冇係咪？即係咁咋嘛。如果你要 aim 一條魚嚟釣，即係好似呢個巨鯨無比迪，咁你係賴嘢㗎喇喎。 嗯。 係咪先？咁係咪一溝就通啦？ 喺超時空佢哋有啲而家啲理論係咁喎，係咪？ 唔止超時空啊，你高達都係咁嘅。 係啊，高達嗰啲係啊。 你一搞一搞變咗新類型，即係呢個新類型人能力基本上就係要嚟溝通，要嚟説得。 即係無線電話啊嘛。 唔係，如果係無線電話係正常啊，因為説得啊。 系一通一沟又可以通啊，唔知点解就喺说到啊！ 一得嘅能力嚟嘅系一种说咩得啫？你打通个电话都唔代表大家倾得埋烂噶， 系嘛？系啊，你有个条女个电话你打俾佢，唔代表佢受沟。 系咯，佢条女肯听你电话都唔代表受沟嘅，仲争好多步喎、 啊。系 啊，仲争好多步喎、啊，大佬，你都只不过系一个唔使俾台费嘅手提电话啫嘛。唔需要利用任何电子工具，你靠个人嘟嘟嘟嘟咁啊打咗俾佢，靠个思想咁啊打到俾佢咁解啫嘛， 系 就代表你可以甚至同一啲即系你人都算啦，你甚至同一啲即系外星都唔知乜嘢，同你完全个 base 都唔同嘅生物，即系你要知道咧，一只 哦唔系佢而家好似讲到系只要咩感同身受咁啊，就自动会通噶嘛啲人，唔系啊， 唔系低能， 即系。即系好知道好辛苦，跟住就会通喎，系咪？ 你要搞清楚先，就算一只雀仔或者其他嘅地球生物都好，其实你知唔知其实佢个脑谂嘢嘅机制都唔同人嘅， 嗯， 系唔同嘅，即系你谂一啲即系起码有翻几岁嘅智慧嘅生物先啦，即系例如狗啊，即系 系啊啲狗系啊， 啲雀仔都好聪明嘅，你冇见出 系啲鹦鹉嗰啲咪聪明啊？ 聪明，但其实佢个思考嘅模式同人都系唔一样嘅。 嗯， 所以你对另一种生物，即系唔好做咗外星，另一个生物唔系话你可同佢当你有超能力可以同佢共感到都好啦，唔代表其实佢大家可以沟通噶。 嗯， 你或者可以 hack 佢，我控制佢思想就得。 系， 咁又另一件事，因为可能佢简单啲啊，可能佢个思想， 嗯， 咁可能你可以控制佢，我控制只猫控制狗，即系我用超能力控制佢，可能咁反而系做到，即系如果我有咁嘅通到嘅能力。但系你要同佢溝通咧，就反而唔係咁易嘅。 大家行為模式同諗啲嘢都唔同啦。 其實係唔同嘅，係其實係唔同。咁你一隻雀，一隻咩嗰啲咁地球嘅嘢都可以，其實你其實唔能夠去做到你所講嗰樣嘢嘅。你想講嗰樣嘢咧，其實你係講人對人嘅啫，只可以。但係人對人都好咧， 更加唔得喎。 大家個腦構造雖然一樣，但係咧你有好多就係、是、你好多思想上嘅唔同。咁你其實呢個你只不過係可以去。 知道佢点谂啫，唔代表佢改变到佢喎，系咪？ 因为佢都知道你点谂，咁其实 系咯。 其实呢样嘢咧，从来咧最清楚你嘅人就系你嘅敌人。咁从来都系嘅。可能你嘅敌人了解你，比你朋友更加了解你嘅，唔使有超能力。 系咯， okay? 正常咯，多数可能系咁。 代表 要同你练咯，有翻嚟最清楚你嘅人为人系点。 最清楚，系啊。咁但系唔代表佢唔同你对敌咯。 系啊，咪同你练过。 冇关噶，因为大家可能个立场唔同。就算佢同你个谂法一样都好，我系照军。 追求目标唔同啊。 唔系因为唔系目标啊，系各为其主啊嘛。 系。 可能佢都好尊敬你系一个职业军人吓、啊，可能你亦 系好中意啊，佢中意另外一边啊嘛。 系啊，唔系有啲高达一开始就讲紧呢样嘢啦，咁佢都觉得照军里边其实都有好多系即系值得尊敬嘅对手噶，即系赖巴嗰啲成系啦，系咪？ 系啊。 咁佢都覺得要即係賴巴要咁樣死，佢哋都覺得係一種悲㗎喎，佢都覺得係。 嗯。 咁而賴巴本身又好欣賞阿寶㗎喎。 係。 呢種嘢係有㗎，但係冇辦法㗎喎，你大家各為其主係咪？ 嗯。 你就算我好了解，甚至好欣賞㗎，唔只係了解呀。即係如果大家唔係今日唔係大家企喺對立嘅兩軍，可能佢係佢師傅。或者佢个朋友，但你冇办法啦，因为大家系企咗嘛，咁企咗唔同位啊嘛，剔咗嘥啦嘛， 嗯， 个嘥亦都唔会喺一时三刻里边会改变，同埋呢一刻佢就系要攻你啊嘛，佢唔系只系一个市民或者只有个人，佢而家呢刻就系同你对敌紧嗰队人啊嘛，佢点样可以放低呢样嘢啫？ 谂 真啲，呢啲 佢个噏就系谂乜嘢用武力搞掂人都系。 呢啲咪就系真实系咯，所以我成日讲真实系唔系净系喺个科技层面，或者佢将一啲超级机人嘅嘢就将佢拉翻嚟讲系一件兵，唔系净系咁噶。同埋佢里面啲科技好似合理啲去解释，唔系呢个当然系其中一样嘢。 最緊要係嗰個故事嘅真實面，唔係科技面喎。你可以講哇個高達好神奇好咩，反而唔重要嘅喎，可以嘅喎。個科技 係好似生物咁都得， 係啊都得。但係最緊要就係你個故事啊，你講到人嗰部分咧，佢係咪真實？所以點解我覺得鐵血好睇？因為鐵血佢翻嚟就有翻一個真實面。 即係總言之，我第一季而家睇到鐵血就啲人正常翻咯，起碼。 但係啲觀眾係唔中意睇嘅。 系啊，因为讲人啊嘛，成日都胆啊，你要俾佢神先得啊嘛，真系。 神嘅你咪唔系真实系咯？ 系咯。 甚至唔止超级系咯。 系。 嗰啲唔知咩系啊吓。 唔知佢话无敌系啊嘛，嗰啲系。 系啊，咩都好啦，系咯，咩都好啦。 冇缺点啊嘛，啲嘢。 神级咁啦，超级啲人都未去到咁啊。 系咯。 就咁啦。咁所以佢嗰个玩唱歌度咧，我净觉得佢系串紧呢啲嘢，串紧系呢啲咁嘅作品咧，即系播歌仔可以播到啲敵人调转头帮你打。佢呢度咧作性就唔系，但系播歌仔咧就整爆人啲机啊！即系话佢个飞云 咁咁冇啊 ，Delta 度变咗系控制人嘅唱歌入边，咪洗脑歌啊！真系， 其实根本真啊，系你 Delta 边度系讲紧佢系感化人啊？佢咪又系控制人？ 系啊。 咁呢個已經同初代講緊係即係用歌聲，用呢個歌聲，唔係用個 star， 即係佢唱歌嘅聲啊，同埋呢個文化啊嘛，去感動佢嘅敵人啊嘛，即係對一班唔知愛係乜嘢，唔知道文明係乜嘢嘅人，佢就係識打仗，因為佢做出嚟就係士兵，佢根本唔知道原來做人啊，係啊，仲有好多層面佢未試過啊，佢接觸咗呢啲所謂普殼歌車，即係佢哋叫地行做嗰個歌車啦。即係其實唔係一個，即係佢哋共同嘅祖先嗰啲就普羅歌車，但係佢哋嗰時咁叫地行㗎嘛。咁接觸咗呢個普羅歌車文化，其實普羅歌車文化即係其實咪即係 proto culture 咪即係文化咯，叫文化啫嘛。接觸文化之後，佢哋唔再想打仗㗎嘛。佢都想好似地球人一樣可以有即係其他嘅生活。其實可能佢都係咪個人都咁中意做軍人嘅？但係佢哋冇得揀入去，都係一種職業嘅啫嘛。即係好似香港咁嘅啫嘛。除了做金融做呢啲啊，或者做啲專業人士，冇第啲職業㗎。 嗯。 係咪你可唔可以選擇做運動員選擇做藝術家即係作為職業啊，業餘就得。 吓咪但佢都係去搵錢咗，其實職業就係搵錢咗，冇嘢唔關事。 職業係搵錢啦 ,ok? 係囉。咁 anyway, 咁即係話其實呢啲嘢呢，即係如果大家諗下呢，即係呢套戲又唔係話咁平面喎，你可以睇到佢喺回應緊好多套戲㗎喎。 嗯。 我唔知大家又有冇睇嗰啲有冇咩感受。我有喎。即係我喺度睇到笑㗎喎。即係笑唔係恥笑，亦都唔係覺得funny，係覺得啊即係抵死呢套戲。 嗯。 喺度串緊好多人㗎。 係起碼今次好啲喎，比之前兩集係喎。有呢啲嘢嗲下。 所以呢個就唔關西好奇遇事，但係佢串緊好多套而家嘅戲。 嗯。 而家一啲嘅外面一啲嘅作品。即係佢低能，即係你播歌佢一直接打爆你，即係佢一播佢一接收嗰啲歌就成會爆炸，因為佢話佢哋嗰啲機喎點樣可以有咁嘅隊形呢，就是、因為佢哋唔知道用啲咩飛雲時代聯繫咁呢，你當佢咁佢話如果要我哋播啲好勁好高飛雲時嘅雜音，佢所謂 noise， 佢就會破解到佢咁佢哋話咦有啊諗到啊，咁嘅個女就攞到佢平時喺度整維修嗰個機嗰陣，佢最喜歡聽嗰啲歌。其實佢唔知嗰啲咩歌嚟喎，佢因為佢喺船度揾到，話咦幾好聽喎，話呢啲夠嘈啦，話哇好嘈啊，咁但係雖然係咁，佢哋聽佢哋自己都揼曬地喺度打曬白紙，好笑喎，佢哋一路揸機嗰陣咧， 嗯， 即係雖然佢覺得嘈，但係佢哋都好 enjoy 喎， 嗯， 啊咁啊咁啊過咗幾玩都幾過癮啦，跟住佢又通知嗰個咁嘅玻璃球咁個靜文星，叫佢哋喂播歌一齊播，咁佢咪播啦一齊播，咁佢咪係咪係咪林明明攻擊啊？即係變咗即係咁啦，係咪好幽默啊？ 係。 啊，咁大家 dab 下，我話 dab 咗好多嘢出嚟喎，唔知點解。 嗯。 所以我好過癮喎，我睇呢套戲嗰陣個感覺好過癮喎。 嗯。 咁當然啦，佢唔止嘅，咁仲有一啲演員啦，即係原裝班演員嘅一啲嘅嘢佢又擺落去啦，即係例如啊韓國仔，即係原本係日本佬啦，其實個演員本身係基佬啊嘛。咁呢個就疑似，其實佢我唔知點解啲人覺得佢係啊，但我見佢只不過有個男人同個細路女嚟接機啫。 佢有整金俾你諗，但係佢冇直接喺度發大嚟做咯。佢話 佢冇兩個打個車輪咯。咁你搭曬膊頭攬頭攬頸，喂佢哥得唔得啊？ 係 你點知啫？佢哥帶個女嚟接個機又得㗎？點解一定佢喺度機級圖去收養咗個細路女？ 你會諗 對自己諗嘅都係 諗啦 ,ok, 咁其實佢又冇咁講，我初聽佢哋話呢套戲有好多機嘢，我以為話唔係講到明咁恐怖，佢冇講到明。咁但係你可以咁想像，咁其實呢樣嘢可能又即係變咗向返原裝嗰班演員啦，有啲嘢會 relate 咗。咁閃撲又有返幅相嘅，有一幅老閃撲，即係佢話老閃撲其實過嚟呢個世界㗎嘛，但係終於死咗，佢都話終於死咗。梗係啦，一個演員都真係死咗，咁呢佢又其實又係致敬嚟嘅。 係，咁係攤在冇話邊個，未做到話邊個。 啊，邊個啊？ 你話蘇，哦，係咪蘇聯口音嗰個？ 哦，係，冇，呢度係佢冇話好似窮嘅時速咁，即係佢交代啊蘇聯仔，即係。 即刻車夾死咗。 冇，呢個蘇聯仔由到尾仲係生勾勾嘅。 係，咁要下集要一係轉人，一係要交代翻點樣夾死嘅。 我諗佢唔會夾死。架機到後夾死咗。 架冇冤好到後夾死咗，啱啱行緊。 佢啱烏低身執嘢睇佢唔到。 係啊。 執返眼啦又係。執嘢唔好淨係返眼，乜都唔好執啊，隨時死人㗎真係。係啦。輕則係通貴，重則係夾死㗎。係 啦。比較冇冤又夾死咗，可能吞後嗰啲。 架冇冤吞後咪有聲㗎。嘟。咁呢個就我諗下一次就應該會換人嘅機會大啲啦，係啦。 嗯。 因為都唔可以冇咗呢個蘇聯仔呢個角色嘅，即係個原本個故仔都咁多數換人啦，因為佢又未至於係正主角，咁換咗都咁一般觀眾都唔知嘅，係。 個係嘅，搵返個類似咁嘅型嘅，唔知呀，面盲㗎嘛都係。 面盲。即只要嗰個星未大粒到佢平時噏得出佢名嘅呢，佢換咗都唔知嘅。 係呀。 即可能你話 Morgan Freeman 啦， Sammy Jackson 咪唔得囉。 得係啦，你話好似呢個 War Machine 咁呢，啲人都唔知換咗人。 係 呀。或者你咩 Agent 幾多 ?13 嗰啲係咪 吓。 如果係咪個 Agent 幾多啊？ A13 啊， A13，下次換咗第條女做 啊，雙王啊嘛，係啊，我睇換咗第二條女，我都唔記得嗰啲。 知㗎，可能佢都唔知啊，黑寡婦就唔得，因為出名啦嘛。其實我香港啲觀眾係咁嘅，其實唔知香港啦，即係其實全世界都係咁嘅，即係佢個注目都係喺嗰幾個正主角度啦，其餘人換咗好閒嘅啫。咁今次呢集亦都班一眾主角就即係都即係真演員都老咗啲， 老咗十年啊！ 哇，真係，我覺得佢啲樣真係老咗十年喎。喂，開始上翻線啦，真係似翻嗰班老鬼。 咁如果佢第一集好似09年咁，而家都成七年嘅。 咁你見阿醫生都搞到都發咗罪。 發福啊！你話 都開始追上原本嗰個醫生嗰個面型， 變咗肥佬啊！開始啊， 未肥啊，即係塊面方翻啲啦，係啦，即係阿 Judge Dredd 啊嘛，你話佢原來 係新版 Judge Dredd。 咁啊，覺得隊長咧就以前成死僆仔添啦，你覺得？喂，呢度都 第一集嗰時係嗰個09年。 係啊，呢度都開始個額頭咧都有翻少少。有好好幼嘅紋，喂真係有返嗰啲咩紋，佢唔會呢套係特技化妝整嘅啫，我估啊。 哈 唔會整返阿國。 唔會等整老啲啊。 唔會啊，喂但佢都 ok 喎，都開始有返少少嗰個型喺度。係囉。咁啊閃撲都雖然佢小學就冇乜點變嘅，咁但係我又覺得佢又再入戲啲喎。冇咁嘥喇喎，呢套戲我完全唔再諗佢，冇再覺得佢係嘥喇。 冇咁似喎，佢可能第一集嘅時候會覺得係嘥喇。 係啊，佢想整人嗰陣嗰啲樣子，我呢套冇喎，我都好相信佢就係閃撲㗎喎。同埋佢幾個呢好似好熟咁㗎，你真係覺得佢哋呢。嗱，頭先套有少少扮㗎咋，扮 friend 㗎。喂，呢套你覺得佢哋呢個真係好似好 friend 嘅，你覺得佢哋係。好似 可能係啦，做咗咁多年熟咗。 可能佢真人都真係熟咗啦。二嚟講佢啲演技都真係高咗嘅，幾個都。 係。 咁呢套去睇呢，哇，咪真係覺得佢哋係返佢哋啊。 嗯。 雖然你知道佢哋唔係，但佢真係俾返嗰種感覺，佢哋係幾個老朋友，係佢就係嗰一隊長、閃撲同埋麥哥醫生。 嗯。 你會信服呢樣嘢，但韓國仔都仲係唔係好似嘅。 係。 你好難將佢同嗰個日本佬嗰個聯想，都仲係你覺得唔係韓國仔囉，嗰個我就唔覺得好大分別囉，因為都係咁佢又冇乜點老的確有。 嗯、 亞洲人就係咁啦，即係唔係好大分別嘅。 我冇啲鬼佬咁快囉。 佢哋就係老咗，我成個初有諗佢咪化咗個妝老咗啲。 化咗個老妝呀。 定係唔係喎，睇真啲有呢個真係老㗎，唔係化㗎喎。係囉。即係應該唔係化囉，佢真係老咗啦。咁但 anyway, 今集我係反而覺得好睇，佢將佢哋 warp 嗰陣飛行嗰陣，好似喺個 bubble 裏面嗰啲咁嘅狀態。咁呢個其實你睇畫頭都睇過。 嗯。 佢開頭影隻船喺度冇嘢嗰陣飛嗰陣，佢又有啲奇怪嘅聲嘅，嘟嘟 咁有啲怪聲，好似啲潛艇咁嘅。 嗯。 不過可能喺個音樂度做落去，我懷疑。 嗯。 咁所以我覺得呢套戲就娛樂性又夠，咁玩嘢又多玩嘢，咁由頭到尾都冇停過嘅。 係 OK 啊，如果成片。 我真係唔知道點解有，好似好多人都唔係咁中意，我又唔知點解。 唔知喎，佢話之前聽到音樂又話咩，諗起係《狂野時速》嗰啲啦。 音樂係㗎。的確是的，但你實質一套戲玩嗰陣係順的， 嗯， 你初初怎睇畫頭又係唔係咁急嘅覺得，但係實質佢裏面係急嘅， 嗯， 但係個差別冇足鬼感死隊咁大咯，差唔多成打咗地獄㗎嘛，我原本諗住，唉賴嘢先賴嘢睇到 shit 變，冇喎，唔係好 shit 咗喎，咁《星空奇遇》我又冇覺得佢好差㗎嘛， 嗯， 咁但係出咗嚟我依然有驚喜咯， 嗯， 係比我想象中好睇嘅，仲要係。 嗯， 因為我都擔心就係喂，你揾個狂野時速拍得好嘅人啫，咁咪拍佢拍車總之 車啊，冇咩揸飛機啊， 識唔識拍科幻啊？飛機都唔奇啊，你直接俾佢拍 Top Gun 可能我都覺得都仲得唔得㗎？我成日有呢個問號咗好耐啊，哇，點知係好得？ 嗯， 即係起碼得過上兩集先。 嗯， 係啦，我完全唔覺得佢有即係有狂野時速嘅問題啊，反而我都係拍 上兩集係阿 JJ 文做㗎。 係啊。佢拍得唔似 Star Trek， 我唔係話上咗就唔好睇。 嗯。 冇嘅，唔算，我覺得，你話 Star Trek， 你話佢哋幾個啫。佢都係人打嘅 ,Focus 都係人打嘅。 係。 咁呢度當然咁做 mission 都係人，但佢哋係 team 人囉。 嗯。 就算呢套戲佢刻意將佢哋分開嘅，即係佢哋躲機就全部散晒嘅，即係分開嘅。都好。但係佢哋每一刻都諗住對方嘅。每一刻都係盡量想 gather 返大家一齊嘅。 嗯。 好強烈講呢樣嘢嘅。 变咗船人咯，之前在佢好似几条友唔关事 其实你谂大和号得嘅，其实大和号讲到明系抄 Star Trek 嘅，当年。 嗯。 你咪谂大和号咯，但系咩系 team 人，系只战舰。嗯。佢哋对只战舰系有好大嘅感情。你咪咁谂咯 ，exactly 呢套戏系有翻呢样嘢。 嗯。 但系头两集冇嘅。 嗯。 咁当然啦，新版嘅 Star Trek 咧做唔翻旧嗰啲电影版一样嘢咧就系、是。舊嘅電影版有好幾集咧，其實都係個懸念嘅，即係就算嗰集冇船嘅，講我哋超越時空嘅舊鯨魚都好啦，佢有翻嗰個懸念就係咩？就出現咗一樣超級嘅存在物，我都唔知佢係生物定係咩嚟啦。你睇落 即係探索咁啊，你話近時嗰啲 係啦，冇錯，探索同埋會出現一啲你唔能夠完全唔能夠理解嘅一啲存在物啊， 好高嘅存在啊， 即係嗰嚿嘢好似隻船咁嘅，好似無機體咁嘅，但原來唔係喎，係有機喎，係生物嚟喎。咁佢就係好似鯨魚嘅神咁嘅嘢嘅，咁佢就走嚟地球，即係嗰隻嗰個地嘢原來 佢係啊，睇下近時整啲鯨魚嚟，睇下仲有冇咁啊。 但竟然嗰時地球已經絕曬種啦，嗰啲鯨魚已經咁就結果就搞到成個地球即係停曬啲能源， 啲能源用唔到啊，全停曬啊。 咁結果佢哋就唯有就係超越時空翻去，即係超笑嘅嚟嗰度，其實嗰度有少搞笑，所以翻嚟現代嘛，即係嗰時嘅現代咯，去救兩條殺人鯨，即係佢仲要喺海洋公園度救 我喺佢攞緊兩條鯨魚翻去。 佢唔喺個海度玩，好笑。 唔係，係喎，我話好似嗰個牆好似仲要俾人哋就係拆嗰個定咩話？ 係啊，咁跟住喺嗰度救翻兩條殺人鯨嚟現代，咁嗰個鯨魚之神先肯離開。即係其實佢呢個咧就好得意啊！即係你所以覺得嗰隻嘢係咪要打嗰隻佢？唔係，根本冇得打嘅。 嗯。 神嚟嘅啫，邊有打？咁好似好啦，咁《星空奇遇》嘅第一套電影成犀利啦，佢哋揾到嗰個機械，即係個有個機械生命體，好似要接近地球咁啊，死啦！咁咪機械昇華你班友咧咁，佢初以為係嘅，但因為後屘佢哋隻船入到去個內部，哇！入到隻船叮咁粒塵咁細啊！你諗下嗰座嘢幾大座？ 嗯， 超巨大，入到咩嚟嘅？叫核心，即就係 Voyager 咯，咪就係 Voyager， 即係嗰只即真係叫冒險號啦，其實就係一嚿人造衛星。咁就係地球好似第一個咪飛出太陽系嘅人造衛星嘛，咁裏面就擺咗即係一啲地球文化嘅記錄喺裏面嗰個呢，有隻金唱片裏面嗰個啊， 嗯， 佢就話嗰嚿嘢呢唔知點樣即係去到啲外星嘅地方呢就文明嘅咗，就總之佢就進化到變咗一部即係機械生命， 嗯， 咁但係呢佢就好想搵返自己嘅創造者，所以就周圍去宇宙度搵，結果佢返到嚟地球。 嗯， 原來佢就揾自己嘅爸爸爸媽咁，即係等於就佢好似細路仔咁嘅啫。咁終於俾佢揾到，咁最尾係好似嗰個光頭妹，好似係同咗佢一齊嘅。嗰集有個光頭妹嘅，咁亦都係今集咩《雙奇遇》poster 裏面玩嗰、那個，嗱香港 啲彩虹光咁射落嚟嘅三個頭。 香港 poster 就咁打斜咁好多人頭嗰幅啦， 佢有個彩虹光嗰幅咧，就係致敬翻第一係咪啊？第一集《西廂奇遇》電影啊，係 嘛？ 電影版係咁啊，就係個光頭妹啊嘛。佢光頭妹嗰個頭咪換咗呢個白色呢個女。咁啊，葛克同阿閃撲咪 exactly 係翻，即係換咗新嗰兩個咯，係一樣嘅嚇。咁所以其實就當然套戲就冇關嘅，同嗰個冇關。即係我話即係話咧，原來以前嘅《西廂奇遇》嘅電影咧，就好多時中意玩少少懸念嘅。咁而嗰個雖然嗰以嗰時特技啊嗰樣嘢，梗係冇而家咁好啊，但係哇，但係嗰個懸念咧，你到而家都會記得嘅。 嗯。 咁而新嘅《西廂奇遇》冇曬呢啲嘢啦，係人打人啦。基本上你睇頭兩集同今集都係人打人啫，就算打外星人都好啦，最尾都係人啦。咁就算佢唔係人咯，佢都係打外星人啫。咁就呢啲懸念嘢咧，就唔夠以前咁高咯。 就冇啲咁怪嗰啲咁嘅存在咯，變咗。 即係以前呢啲係哲學啊，去到哲學。 係，即係呢個咁嘅存在係解釋唔到啊。係 啦，而家講呢啲咧，其實係一種政治或者軍事層面嘅嘢。 是啲文化或者啲人嗰啲啦。 又唔係話低，但係呢如果你以西廂奇遇呢以前嗰樣嘢就真係即係話。 再另外一樣嘢囉最。 真係科幻其實就要包含呢種咁嘅懸念喺裏面。就 是 我就唔理你嘅舊情遇你乜嘢，雖然嗰場戲就真係唔係好西廂奇遇嘅，事實上嗰集係最唔西廂奇遇嘅。 係無端端喺現代真係走去嘅地 方。要搭巴士閃撲地嗰啲真係好搞嘢，我哋覺得有啲港產片 feel 嘅真係真係好睇喎，又好睇。我最好睇嗰套西廂奇遇電影係嗰套喎，我反而覺得係。竟然唔係我最鍾意睇嘅男女喎，反而嗰套成年冒險號都唔係好關事喎。 派 咗成班老嘢真係救鯨魚咁，但係嗰度好睇喎。咁雖然係咁，但後面竟然有一個好大嘅懸念，就有個鯨魚之神，即係其實係仕途嗰啲啊，即係嗰啲咧，你都唔知佢係生物啦，定係機械，你唔知咩嚟嘅。好冇辦法解釋嘅一種生命體咯。咁所以鯨魚以往嘅故事咧，都間唔中會出現呢啲嘢，有生命嘅一啲怪嘢。佢但係佢表面上又唔係一個人啊，或者嗰啲乜嘢咁樣。咁我最鍾意呢啲故仔。咁但係當然就係好可惜，即係新呢幾套戲都冇呢啲嘢。係啦。即係變返一啲即係只會係個未來版嘅一啲嘅政府危機呀、啊。係咪咁今次呢套戲最尾話喺嗰個玻璃箱裏面去打嚟打去嗰啲咪有啲職業特工隊嗰啲嘢 ,Tom Cruise 嗰啲嘛。 嗯。 即係都係呢啲啦。即係冇辦法啦。而家啲觀眾呀或者個老闆地呢係即係都係要呢啲元素。 更是你如果用我啲佢啲人覺得係唔得囉啲人會覺得。 可能個老闆先演話嘩掂唔掂呀講啲咁樣咁啲觀眾亦都未必鍾意睇。 啲最大禍喺觀眾就算即係可能有一套兩套試嗰啲係即係死呀證明咗唔得咁就唔會試呀啲老闆。 唔好話試呀近年我都冇再見到有講呢啲嘢啦。 係。 咁變咗就非常可惜。咁但係今集西廂奇遇以新版嚟講呢係算好睇嘅、一眾演員係好好嘅做得。我就咁啦，咁就 comment 啦，好嘅，讲晒咯，系咪？ 系。 吓，使唔使补埋？嗱，冇啦，西廂奇遇讲完啦，系嘛？我唔惊冇嘢留，有冇嘢补充？ 嗯，冇乜。 冇乜啦，系嘛？好啦，咁啊，呢、這个队长咪下一部戏咪神奇女侠啊？ 唔知系中间有冇啊？总之佢咪神奇女侠入边。 佢做啊，神奇 男主角 啊嘛，系嘛 ？Charles 啊嘛。 系。 咁即系都唔好谂系好靓仔啦，因为佢都呢个样啦，起码都已经系。你話佢嗰個神嘅立咧，就個造型啊，到衫咧就冇咁，即變翻係鮮紅色同鮮藍色嘅喎。 冇咁雅色啊嘛，因為響 Batman V Superman 咯，反而係即係比較雅色啲嗰啲嘢。啲嘢。 咁同埋個神嘅立個樣咧，都好似女仔翻啲嘅喎。 哦，咁係啲衫問題啊，係個髮型啊。 即係無論佢神嘅立定佢唔定係平時個樣，你都覺得佢係女仔啲嘅。即係冇 係啊，個裝女仔啲咯，係 冇咁少老女人咁啊！上一套你睇 BBS， 唔係上次神嘅個裝嗰時還 OK， 頭髮散落嚟，佢平時因為整咗個髻嗰啲，成日要著晚裝，好似係點解咁女人嘅變咗佢？ 係啊，即係佢新嗰套有翻少少平時咁有啲女仔嗰種感覺，即係就仲有少少少女味嗰種嘅感覺啊！ 係咯，未咁未處變咗係女人咯。 即照佢對神嘅入咁一個幾千歲嘅人嚟講，隔咗 100年， 冇邊100年啊？係 嘛？ 唔係一戰喎，唔係二戰喎，係佢改咗係一戰啊！一戰有啊，係啊！100年都嚟講閒閒地啦，冇人老咗咁多啦，咁咪好老，佢咪老得好快。 佢翻到翻、啊、到去家乡咦咩佬咁多嘅可以去地球，去咗人间，哎呀我哋唔去啦，去咗咁样，唔会噶系嘛？佢咁长寿应该冇乜电养啫啱嘅，冇理由嗰时啊后生啲咁，而家去到 BBS 就变咗师奶样，冇理由嘅，系咯，心态唔同咗啊，因为啊， 唔知啊， 死咗条仔系嘛？ 系 嘛？唔知啊，唔好讲啦，系啦。咁啊，另外《鹹蛋超人》都睇咗第三集嘅，咁咪臭水怪啊嘛，嗰只咁好似嗰啲叫咩海馬咁嘅樣嘅，嗰只死人嘅。咁、啊、今次啊，大家都知啦，玩乜嘢咁啊出呢、這個牛角嘅狀態啦，終於變呢個泰隆加呢個咩梅比斯啊。 係有冇爆咧？ 有啊，最尾真係自爆解決㗎。 嗯。 第一次出場已經用呢招啦，同埋佢出拳每一拳都有火㗎。係、啊。咁最好笑呢啲都唔好笑，呢啲好正路啫。佢竟然搵隻手指呢，即係佢出呢個啊加藤鷹嘅絕技啊。 係咪 神之手啊。 咁係插邊度啊， 嗰隻海馬嗰個鼻哥。 係。 我初以為嗰個嘴嚟㗎，原來又唔係喎，如果下面仲有個嘴又棚牙喎。即係你當而家變咗鼻哥。 我插佢鼻哥唔插佢眼應該。 我唔知喎、啊。佢最好笑呢，仲專登遞起隻手指先跟住插㗎喎。 系 好强调呢样嘢嘅，真系好搞笑啊！我做咩咁嘅？插佢跟住系咁撩佢个鼻，我做咩闪黐线 咁嘅？呢个睇咗周星驰啊？ 啊，睇咗 周星驰咪上海滩赌城咪插佢眼料，插咗个鼻，系咁画晒啲空气出嚟喎，要 你睇加藤鹰咩？ 唔系啊，加藤鹰唔系啊，画啲水出嚟嘅。 佢都有啊， 系嘛？ 系啊。咁變態咯，我哋話呢個 form 嘅超人原來變態，呢個係變態超人嚟嘅。咁下集都會繼續係牛角 form 嘅，咁啊，我都冇乜理佢講咩啦，係啦，係啦。咁啊，再睇啦，係啦，不過依然係主線係咁影住嗰咁嘅。 嗰三條友， 三條傻仔傻妹同埋嗰個珍寶珠女，唉，真係 算啦，呢個就 今集仲連個主角同佢一齊傻，又話去浴場到想沖涼，跟住又話浴場閂曬，所有浴場閂，點解話啲水變臭啊？ 嗯， 係啊，咁啊搞到成個城都冇水用啊，嗰啲咁嘅嘢，咁最尾咪搞掂咗之後，咪一齊沖涼咯，走去沖涼，你諗下係咪搞笑啊？ 係， 即係嗰兩條友一齊跳落去嗰個水裏邊，跟住佢啊冇跳啊，咁、啊、擺一個好即係好嬲嘅樣咁啊，完場個主角。 嗯。 真係超級低 照片嚟啊！照 片，即係照片嘅程度，真係個啊， 係幾歲大嗰啲啊？ 衰過捉鬼咁死隊啊，大佬！ 哈哈，幾歲大嗰啲啊？ 我都唔係啊，應該低能喎，感覺幾歲大都覺得佢唔得啊！咁啦，咁啊，算啦，係咯，算啦，係咯。咁同埋最好笑嘅中間咧，嗰個變身器咧，俾嗰個壞人嗰個搶咗， 嗯， 又唔知打幾打又俾佢搶得翻，我都唔知佢係做乜嘢嘅。 我唔知啊，都 系 咁。 咁同埋你佢賣廣告咧，佢就成日都有嗰、那個佢哋成日話係啊嗰、那個咩啊，嗰、那個 Barry 啊，同阿佐菲合體嗰個狀態。但其實嗰係咪真係佢變㗎？我成日諗，係、 嗯、 咪另外嗰條友變㗎？嗰、那個 真係唔知啊。 但佢又企埋一齊㗎喎，又 係 係咯。我就話唔通嗰個其實二號超人嚟嘅。 系咯，打打下榜头嘅做咩嘢？ 唔系，因为佢其他嗰啲 form 咧，佢成个面连额头连眼都唔变噶嘛。但系嗰个好明显是个额头嘅眼系唔同噶、哦。虽然佢个头顶都系咁嘅，都系水滴型嘅咁。咁如果佢两个用同一个嘢变身，咁会唔会其实佢都系咁上下，但系佢唔同嘅咧？ 系，咁唔知啊。 出奇噶，系咯，唔一定嗰个系个主角变噶、哦，我觉得。 嗯。 系咯，即系个主角真系会用到 Barry 啊？ 唔知啊，应该唔会啊。 怪人嚟噶，系咯。 机会细好多啊。 系咯，我就成日觉得呢条友唔通佢都唔系坏人嚟嘅，其实。 吓、啊，都系咁啊，可能都系帮咗坏咁样谂咩醒觉，可能为咩会帮住个。 系嘛？ 系咯，机会好大。 我成日认住呢条友会变超人噶喎，后来。 嗯。 系咯。 有嗰嚿嘢应该会啦，如果唔系要做咩？ 系咯，佢同佢有同样嗰嚿嘢嘅，系咯。 系啊。 解释唔到啦，唔知唔通净系攞嚟召唤怪兽？冇理由。 梗唔会啦，咁嘥点会？ 系咯，唔知啦，咁啊睇啦，系咯，咁或者再睇落去啊，可能刺激啲嘅，暂时啊少少搞笑路线啦，集都啊呢样我就唔系好中意咯。 嗯， 战斗嗰啲还可以嘅，系咯，咁即系话其实套戏一飞飞到最尾嗰几分钟 OK 啊。 我都系睇佢个进程去边，唔使睇佢之前翻咗做咩咯。 之前嗰啲可以劲飞嘅，我冇飞噶，因为都唔系好长，但系我就觉得其实系咪真系可以飞就得咧？ 嗯， 咁样啦，系咯，我觉得佢哋都演得好辛苦啊，我都觉得。夹硬喺度扮低能嘅， 嗯，哇！佢自己睇完都，唉，真係大鑊啊！真係，即係我演藝生涯咁結束啦。做完呢套劇，仲有人揾我演《聖經喜》係嘛？咁啊， 不過算啦。 好啦，有冇其他啦？咁啊，冇咩，我唔知講咩啦，冇咩啦，係嘛？我都冇話睇咗好多其他嘢啊。 哦，嗯，我咪咗係咪《聖地牙哥》個動漫節咪出咗，咪有 Iron Fist 啊、Luke Cage 嗰啲咁啊。 系嘛？ 唔系我都贴咗出嚟啊，喺 Facebook 咪。 系，我哋贴咗几次添啦，有唔同人都贴过系。 啊哈！ 但系啲预告片就唔系咁精彩，讲真。 唔系你话有少少唔好睇咁啊？咁我想睇完啦。 的确系，系咪打爆啲嘢咁最多啦？打爆。 我谂可能咧，一个类型问题，你电视剧，因为始终个 budget 冇咁大咧，佢唔可以做到咁大特技咧。因为之前阿夜魔侠嗰扎咧。佢唔係玩呢啲呢咁快可能好睇啲囉玩功夫嘛咁但係佢呢度阿 Luke Cage 玩大力咁樣好似好怪咁囉。 即一玩特技就即刻 cheap 咗。 係。 咁咗神盾局咁啊 唔知係囉。跟住 Iron Fist 又睇唔到咩事突然間爆場囉。 係囉。係囉。 唔知啊。 唔知做咩喎明明知道初來影都係細路仔。 吓。 跟住轉個頭已經變咗胡鬚佬囉。 系咯，跟住满崩爆咗崩墙咁做咩？ 做咩嘅？系咯，即系唔系？ 系啊，又冇啲龙嗰啲斗气嘅？ 冇噶 ，Iron Fist 有咁嘢嘅咩？ 唔系 ，Iron Fist 本身系有啲龙嗰啲咁嘅气噶嘛佢。 哦，有噶，哦， 即系佢出嗰啲招嗰时候打嗰啲功夫有啲气噶嘛。 哦， 系咯，系啊。 O K。 都唔会咯，呢套嘢点会咧？咪顶咯，咪好似。大力啲咁樣啲功夫佬咁啊最多。 即係我諗有啲cheap特技唔算數囉。 哈哈都唔會咁誇㗎點樣。如果咁誇又唔可以組成嗰個咩 Defender 啊。 唉唔知 Defender 嗰個仲衰連公仔都冇得個字。 喔咁佢嗰個啱啱先有兩條友七咁都唔會有公仔㗎呢度。 喺度講嘢嗰個算唉係囉。即係有啲睇完呢啲話頭真係講下㗎真係。 唔知啊我電視其实电视版一玩特技要做呢啲就唔好睇嘅，我其实 系啦。咁圣地牙哥我咧即系播咗出嚟，大家最兴奋嘅就系呢、這个应该系星战啊，呢、這个嘅咩话叫做咩香港译做咩嘅话？ 侠盗一号。 侠盗一号系啦，即系嗰个新嘅画头。咁其实嗰个画头咧贴咗上 YouTube 之后，好快俾人铲咗。咁但系我哋未铲之前有贴过上我哋群组噶，唔知大家有冇幸咧讲一次睇到，而家嗰个 link 就死咗噶啦。 系 啦。咁會見到咩呢咁其他嘢都唔重要嘅。最後你會見到有個影住個影嘅人企喺度跟住有個好重嘅機械呼吸聲。 係有 Darth Vader 出 現。係黑武士嘅呼吸聲喎喎。 係。 同埋呢原來呢有佢配音嗰個人有份參與咁即係話起碼有聲出。 係我都會出一出啩。 應該會出一出嘅出嚟打就唔好期待呀 ,ok? 再出 啊！露兩手咧都好啊！ 露兩手就未必啦，可能喺個電視機度出嚟鬧啊，省啊，嚟立立令啊，咁你都搞唔掂啊嘛！咁都俾人搶咗個設計圖咁，跟住碾死咗嗰個人啊！出咗啲 boss 碾死咗今次嗰個壞人啊嘛，其實 嚇，唔係定係啊？甄子丹呢俾阿哈姆士對冧啊？ 肯定唔會啦！甄子丹你都見到佢，我諗佢就係出場咪打下嗰啲流羅咁上嘅啫，係咯 嚇， 冇嘅哈姆士應該唔會再多。咁就會有黑武士囉最少肯定有。咁大家都已經好興奮啦。咁就話今集其實你睇完啲佢啲咁嘅片段真係覺得都走唔甩啦係咪即係咁多一啲嘅。 啲感覺仲好過之前上一次第八集添。 就睇畫頭睇係咪第七 咪第七集係 啦。第八未有係 啦。係第八未有係第七集係 啦。咁咁啦即係其實最重要就係要 confirm 就有黑武士嘅會返嚟。咁就 等 啦。咁做咩聖大哥咁電影啊嗰啲啊 ,ok? 咁有啲未講到嘅講到下年嗰啲咩迪洛芬尼地㗎下一套喂下年嘅七月嗰啲唔講住啦係咪 係唔講住啦因為玩具返嚟咪擺隻白獸王出嚟㗎嘛。 嗯白獸王哦係兩隻都有啊一隻係另一間廠。 第二隻牌子嘛。 就超級金雲係啦。 係啊。 咁啊如何啊 超級金雲嗰隻又比較壯啲喎隻腳嗰個位 置。我壯啲係。 係囉同埋應該我見到都 ok 嘅咁睇下鍾唔鍾意佢喎如果鍾意佢應該我覺得唔會出差佢合體又唔係咁難。 係囉，其實我唔知點解之前啲人懷疑呢，即係佢啲手腳唔係直不甩，就算點會呀、啊、當年嗰隻都未會直不甩，有冇搞錯呀、啊、大佬。咁今次我見佢而家個展擺出嚟呢，原來嗰幾隻獅子呢係獅子狀態嗰陣啦，佢係可以坐返個地下㗎，即係好似啲狗坐喺地下咁，即係後 面。喔、哦、係屈到佢坐到。 屈到㗎，即係條腰可以咁樣彎咁樣㗎喎。係囉。 係有關節囉。 做得返啲即係嗰隻動物嘅動作做得返出嚟㗎喎。咁以前嗰隻都唔得啦，咁呢隻做到囉起碼。咁但當然以今日嘅技術做唔難嘅，咁但其實佢做曬俾你囉。咁同埋佢每一隻都有自己嗰個刀啊擔住嘅，可以。 係個口可以射飛彈，我位會整埋添。 系嘛，仲可以有埋呢啲系嘛？ 我唔知系掹掹出嚟咗个口，我见到个底嗰有飞弹咯，我嗰嚿嘢喺度。 做得足噶啦，算系，系咪？咁同埋神之嘢个还原度都 OK 啊。 哈哈， 系咯。咁如果你另外嗰间厂嗰个，你咪买嗰个咯。系啊，个都话唔买啦，有啲人话大镬啦，已经订咗嗰个咁啊，唉，咁啊，啊唔知啊。 吓，中意咯，买两只咯。 吓，唔同嘅，系咯，唔同嘢嚟嘅，系咯。咁啊，呢個就其中一個期待啦。不過話唔中呢隻嘅人就話等神機合體，咁啊，再等下啦，係啦，再等下。 慢慢等啊，灰劍未有再夠等啦。嚇，一年出一隻就好似而家係。 總會有嘅，總會有嘅，總有一。係， 咪而家超級金文係一年出一隻嘅只會。 大佬，佢根本以嗰個價錢嚟講，唔係咁易翻本啊。 唔係，同埋成日，即係佢如果做得多嘅話，又去唔曬；做得少，佢又回唔到本。 總之就咁啦，咁同埋啲人話其實又唔係限定，又唔使預訂嘅，係啊， 嚇，正常係嘅， 係啦，咁就咁啦，係咯，冇嘢嘅，咁呢隻就你鍾意咪買囉，冇乜特別，我覺得而家睇暫時呢個出街呢個樣就唔錯啊都，嚇， 嗯，咁另外見到如果 Bandai 喎，仲 SHF 咪見到竟然會出啊 Christian Bale 嗰個版本嘅蝙蝠俠牌小丑。 你講 即係達拉嗰個版本。 達拉哦，但你話蝙蝠係咩布㗎嘛嗰、那個 皮膚。係啊，係片布咁似用布做 喎。哦， 係啊。係啊 ，Bandai 第一次用布袍啊，我覺得如果係即係唔計其他，如果 SHF 就第一次啊。 會唔會有鐵線嘅呢？ 唔知道，應該要有啊，如果唔係就咁揼喺度，冇做唔到啲造型出嚟喎。 係。 不過我見到佢就個身形始終唔係幾似人咯、啊，我覺得。 哦，係啊，唔好似啊。 系啊，佢条腰好似比较短咯，我见到佢。 咪而家做得最似咪啊，小丑女嚟嗰班咯。 系我似啲，系啊。 我似啊，啲人仲话点解咁肥？咁你咪睇下个真人系咁噶。 哦，咁啲人赞系话个古正喎、 啊。喂，真系喎、啊，佢有幅相咧，夹起个屎忽咁样相咧，喂，佢真系做得好鬼似个啰柚噶。 系咯、啊，哦，点会咁嘅？系咪拉出关节咁样整到度咁似？ 冇唔知喎，冇啊，唔系、啊，佢嗰、啊、个鼓真系咁两个波装个波形咁，佢真系咁嘅，做到好嘢、啊。 系，啲人话就系睇个背面又决定系买 Bandai 呢只啊嘛，要 后边就夸啦啦系嘛？ 系咯、 啊，咁前面都冇小喇叭咁就。 O K 嘅个样都。 系啦，你以为兜算好像真噶啦，大佬呢、這个样真系做得。 哈哈。 系嘛？咁都唔得，咁咪就算啦。咁你咪买开 toys 咯，系嘛？ 系。咁另外仲叫龙珠嗰度就即系之前讲我话会出嘅爆三版啊、五版啊、打斯诺嗰阵时个样啊。 系啊，系啊，系啊。 吓、啊，跟住斯诺会再出过啦，变咗第二只色啦。 嗯。 咁啊，但系仲见到佢摆出嚟有啊天津饭啊路啊，唔知系咪出埋？ 哦。哦。 系啦。咁啊唔知啊，咁啊见到。是即是 OK 的我看到他摆出来咁他现在出身都是出返龙珠二石的其实。 我去拱他咯是那站买得的嘛。 是啊那所以真的出他们啊。 嗯。咁同埋 Laka 呢都会又有嚟緊有嗰啲即是大公仔喎一比四有一寨嘅嚟緊会出。 哈他反而是四隻忍者龟我见到他摆咗。 边个版本 是近时电影家和嗰个电影版我啲喎。 竟然出过那个版本。 系，点解会出我个版本啊？ 啊，似唔似先？出得 都 OK 啊，有啲版，但如果实质做出嗰时，我唔知佢啲个身上高啲纹系咪凹凸啦，即系。 哦 ，OK， 咁另外有咩咧？猛鬼街嘅 Freddy。 哦，咁之前啲剧有啊，出又一比四啊嘛，佢一比四出好多啊。 咪即系出过噶，出过 Freddy 啊，一比四。 哦，唔係一比四未，即係話如果係細嗰啲就出咗好多噶啦。佢 一比四未出過係咪？ 係一比四又咩？不過話佢 所有都槍比死啫，即係。 哦， 係啊。即係佢版權派唔到細嗰啲，佢就全部出大啊，要係。 咁跟住有呢、這個二型 Alien 嘅 prototype， 即係意思 prototype 嘅電影入面嘅 prototype， 唔係講一個戲入面喎。 哦，系啊，即系嗰只奶白色少少透明嗰只， 直情透明嘅。佢话嗰个胶料系透明嘅， 吓吓，跟住嗰只又系一比四嘅， 就有头骨嘅，见到， 吓吓，一系咯。咁啊，其余剧反而呢一卡我见佢差唔多，我唔知点解佢唔出佢而家，即系响动漫节，而家佢本身有只限定系忍者龟细只嘅，系 game 版嘅。 哦。哦， 即系同埋嗰个大白大脚版兵团有三隻兵加阿沙迪咧，系有只 game 版咁样，即系两个礼盒装咁样系限定嚟嘅。咁但我唔叫佢公布普通色喎，其实佢做咗个武器应该会出普通色嘅，我觉得应该。 唔知啊， 可能迟啲先啦，过埋今年先啦，啱啱先出限定，冇理由又出嘅 嘛。即系你知 game 版又玩到嗰啲古灵精怪， 即系折折色咯，即系佢喺度一格一格咁嗰啲色。 最憎 系嘛？不过佢啲龟嗰个算得做得靓喎，好过未来战士喎。未来战士之前一撇嘢唔知咩嚟嘅嗰啲， 即系你意思嗰啲颜色做得好啲。 系，因为佢唔系喺个面度啊啲色。 哦，咁样。 即系佢反而系平衡翻，系喺个背，即系个身体，你当花纹咁咯，变咗多咗。 唉，我都系唔中意噶啦 ，anyway。吓 吓，咁其余仲见到咪 SHF 嗰度，即系除咗四只忍者龟之外，仲会有沙迪嗰个见到摆咗个版。 系。 系啦，咁啊，其余嗰啲好似差唔多啊。 咁我见到有啲捉鬼敢死队嗰啲旧嘅， 嗰啲系另外一个牌子，我好似嗰啲系。 哦，着衫公仔嚟嘅。 着衫公仔嚟噶吓。 但唔系 Hot Toys 嘅。 唔系 Hot Toys 啊，第二个牌子。 哦，唔知咩牌子哦、啊。 系呢、這个要再查先知我呢个。 做得唔差嘅、啊，啲样都似嘅、 啊。个版 OK 啦、啊。 系咯，个版 OK 啦，起码摆出嚟。 吓、啊、吓。起码你咁，如果你话唔系圣地亚哥度，如果 Bandai 公布咪？Metal 标会出蓝色机咯，迷惘。 哦，哦， 系咁啊，连埋武器咯，肤色咯，系啊。但系佢啲武器嘅啲导弹啊、火箭炮啊嗰啲咁嘅嘢咯。 咁蓝色唔系有把嘢孭住嘅咩？ 哦，佢孭住嗰个系第二形态喎，呢、這个仲系第一形态。 哦，即系冇嘅。O K。 佢其实蓝色因为系其实俾人哋打爆咗一次。 哦，咁样。 之后维修翻之后先变咗我个样嘅，以后。 Okay， 即系呢个形态冇嗰个嘢嘅。 呢、這个冇啊，佢正常普同其实呢个形态其实系最基本同红色机一样，不过冇咗把剑咪揸枪 嘅 嘛佢。 哦，即系你先成系转咗色嘅啫，直情系。 系啊，个、哦、本体其实转咗色嘅啫。 咁即系个帽一样嘅啫。 系啊，系呃钱嘅，其实系买武器咯，如果系。 哦，原 来咁。咁、啊、另外我仲见到咪会出 Bandai 咪龙珠嗰啲模型咯。 啊 个广告好笑啊！我见到系阿比达喺度卖嘅嘛。 系咩？哦， 系啊，佢即系喺度配音咁讲，又话咩第一弹系悟空，又话咩个价钱好平啊啲咁嘅嘢。跟住佢原本谂住话咩跟住到我啊，跟住点知又唔系佢啊？ 冇样噶，即系净系得个噏字嘅啫。 哦，冇啊，冇冇、啊，佢咪 key 翻近时啲比达讲嘢啲片咁啫嘛。 哦， 咁佢系影啲模型啫嘛，就系、 是。吓、啊，咁都得。 系啊。咁算平嘅，好似2000几英镑，不过都系好细只。咁佢话啲眼都分咗色嘅， 哦， 只眼珠系分咗色装上去，即系个眼把嗰台眼珠咁装落块面度咁啊。 哦， 吓咁佢话系一开始出就系出超级杀人悟空，跟住同阿菲利咯，跟住之后就、嗯、就系阿吴凡细个个超级杀人二，跟住对斯诺咯，跟住再第三弹就系、是。魔人布欧同阿超级杀人三个悟空，吓、 嗯， 跟住都系卖最卖到嗰啲咯。 咁冇梗系啦。 吓、啊，咁但系佢已经公布咗话会有出嗰啲咩啊，即系杀人用嗰啲太空船咯。 系， 即系俾只公仔装埋，佢坐喺只船入边。 波咁嗰个。 系个波噶，系啊。 系。 咁 好大 嘅。我觉得都系一个选择嚟嘅，如果你有啲嘢可以即系夹到嚟玩。 佢准唔会出龟仙人嗰啲噶啦， 系咯？应该唔会出。 你买啦，嗯。 吓吓，咁啊 ，Figma 嗰度仲见到会出洛恩战士入边啊，英姿团啊团长啊，介佛斯变咗做魔嗰阵时嗰个形态咯。 系啊，同埋你话有个特别版系有嗰只蛋噶嘛？ 系，佢讲佢嗰个 霸王之轮嗰、那个咁样，可以将嘢入翻入去咁坐入边咁咯。 佢个几靓喎，嗰个整得系咯。 O K 嘅，不过唔系好中意啲，因为佢始终键盘都系唔系，应该唔系佢对翼系波桩嚟啊对翼。 佢仲要咧中间多咗折，因为佢咧佢跪低嗰阵咧，佢可以即系可以塌咗喺地下可以。 系啊，因为佢原本系一块翼咁咧，系圆噶嘛，佢可以蝙蝠咁嘅。 蝙蝠侠嚟咧，根本佢系。 系，咁但系佢嗰度唔得咁变一断咗折。 呢个造型今日蝙蝠侠加呢、這个有一样嘢叫做Phantom of the Rock and Roll 啊，唔知大家可能都冇睇过。其实佢个头盔根本 exactly 用咗人哋嗰个 design 嘅， 嗯， 系抄嘅，系啊， 系 唔系原创？ 咁但系我见到有幅相咧，佢有埋其余四个天使啊。 系啦，我就唔明啦，嗰四只系咩产品嚟嘅咧？ 就係係咪佢之後係咪預告，即係佢其餘嗰四條友都會繼續出埋啊？ 但係佢嗰個有個腦咁出嚟，嗰個係成座嘢枕企喺度喎，我睇唔到有咩喐喎。 哦，唔係，因為佢原本都係咁嘅喎。 咁個玩具係咩？朗膠一個啊？ 唔知喎，應該唔係，都係公仔一個喎。 好奇怪喎，跟住另外兩隻係細只嘅啫，咁都冇 point 㗎啦，係除咗個女嗰個就叫做睇翻人形啫，最少其他全部都唔係人形嘅咁。是不是求其出几个硬公仔俾你衬㗎咋，我怀疑係。 唔知啊，佢贴得出嚟系咪真系会代表会出呢？ 会出，但意思佢未必系一个 action figure 囉。 咁但系食埋应该正常，佢呢个系列都系 action figure 嚟嘅，全部出。 系咪 系 咪 action figure， 但佢又冇关节嘅咁囉。 我唔知啊，真系。要到时系咪几隻摆埋一齐咁。 唉，我唔知佢啦，系啦。咁到时睇啊，系囉，我就奇怪，几隻先奇怪我先觉得。咩嚟嘅呢？嗰 只 产品咩嚟啊？咩产品嚟？ 系咯，唔知。合埋條女囉，如果係呀。 條女就可能係 action figure， 因為起碼應該有。 係正常嘅條女。 其他三隻直情係出乜鬼 action figure 啊，大佬。 唔知呀，有兩隻都係一個波唔識喐嘅。 係囉，即係嗰個就高洞洞嗰個，其實又好似個樽咁囉。 係呀。 好似個樽咁嘅啫嘛，咁出乜鬼呀，都唔冇嘢喐嘅，大佬。 係呀，唔知呀。 唔知呀，咁睇呀，睇下點呀，到時。佢梗係佢嘅辦法嘅。 嗯。 貨金呀，又貨金送俾你呀。 咪同另外，如果講多個啦 ，Bandai 嗰個鹹蛋超好似出之前咪有個變身器台啊！ 哦，想講呢單嘢， 哈 哈！吉田同阿迪加嗰個一比一嘅變身器，就咩係咯？五十 咁原本限量有3000個全球， 係咪五十週年紀念啦？ 係啊，五十週年紀念一比一。 跟住咧？ 跟住咧就。原本又話有行貨嘅，咁原本諗住話同步一齊 bid 嘅，開頭好似，即係同步一齊有得賣嘅開賣，咁啲臨到前一日先突然間就要暫停，跟住唔買得住。 前幾日啊，係開賣之前嗰日啊，香港 係咪開賣之前一日咯？係 唔係幾日啊？前一日都等你咧，想補飛去日本嗰邊都補唔切啦。 哈哈，跟住話要暫停，跟住到後尾到人哋日本嗰邊買完啦，跟住咪早 嗰只咯。 早喺度做幾日啦，係啦，今個禮拜咁其中一日啦，咁佢又公布話有得賣，咁但係就吉田就得350支，跟住啊，反而迪加多啲，好似600支喎又。 唔係因為佢哋初香港嗰啲人話會買迪加，唔會買吉田啊嘛。 係，佢預期啲人會買迪加嘅。 結果咧？ 結果咧就係、是、吉田一開波唔知道。一兩個字定三個字到已經被人買曬啦，咁啊迪加去到下晝仲有咁咯， 冇錯， 即係連啲玩具鋪都入到貨，可以再俾你再買咯。 啊，迪加有咋，吉田冇啊？ 係啊， 即吉田嗰支叫 Beta Capsule 嗰支啊 ，OK？ 哈哈， 嗰支冇， 咁咪又再次證明啲網上公講嘅嘢係廢話嚟咯。 係啦、啊，即係佢話佢一定會買邊個？嗰支咁肉酸，吉田嗰支好似震盪器咁嘅。 電筒喎、啊，我成覺得。 唔係啊，佢哋唔係話電筒啊，佢哋話似震盪器啊。 嚇！ 係咪俾女用㗎咁啊？ 嗯。 咁啊，總之就講到一毛不值，一動都唔值。咁啊，結果咧，咁結果啊，反而係吉田嗰支賣曬。咁但係我懷疑又唔係話多人中意，可能啲人都係攞嚟炒嘅。 係有機會係。 我講香港嗰批人嘅事啊，唔出 奇。 係。我都係咯。嚇！咁啊，冇即係冇炒嘅價值嘅嘢，又好難會，唔係可能佢見到少啊。 係，佢機會少，有機會炒 啊， 明唔明？ 有機會炒啊，可能係咁嘅啫。即係如果大家都攞600幾支出嚟咧，可能就到資吉條都冇人要啦。 嚇！ 即係其實都係做嘅啫，係嘛？ 嚇！都係啊。 即係10支抌出嚟啊，放係嘛？放300次咁咪得，咪放30次啊嘛。 是分三十日慢慢放嘅。 三十次啊，未必是日日嘅。總之每次抌十支，但得十支嘅咋，得十支，哎，可能好賣喎、 啊。係。 因為得十支就咁啊，要買啦，應該好好炒啦。咁點知第二日又攞十支啫？ 哦，係啊，一向都係放少少咁引啊。啲我聽嗰啲鋪頭咁講啊，嗰啲貨話唔好成棟擺出嚟嘛。 即係佢大可以咁做咯，我覺得，不過嚴格啲咯。 佢都係擺幾盒出嚟咁樣，好似啲貨唔夠咁樣，咁啲人咪買咯。 我講你呢個網上買都咁啊，抵死啊！即係唔係鋪頭啊？你冇得講啊！網上都揀啲咁嘅嘢，即係好幾賤咯，我覺得。咁啊，anyway 啦，咁啊嚇，係咯，都多謝一啲好友啊，幫我都搞一件翻嚟。你知道 係咁，但係佢之後會出賣。我知咩巡逻队嗰支枪啊？ 我冇兴趣嗰啲，唔好意思。 吓，佢有个系咪前面有个信号弹，系有飞弹咁嘅嘢？ 系啊，即系嗰支嘢好鬼怪噶嘛，好尖嘴咁样噶嘛。 系，好似四光枪咁嘅。 系咯，唔中意啊，唔好意思。 即系但系佢个头嗰度有两件配件，系一个好似系啲信号弹咁嘅头嘅，同埋另外一个就飞弹咁嘅头。 梗系要整埋嗰啲嘢啦，如果唔系买嚟做咩啫？嗰支嘢好细嘅啫，即系冇一支手枪咁大噶。 哦，系。 即冇一支左輪咁大啊，好細嘅好似。 嗯。 咁又唔係 個信號彈嚟做咩？佢嗰個飛彈係咪臨尾一集射咗隻怪獸嘅？ 打斯當嗰陣好似係。 係咯。 但係咪用呢支槍射？我唔記得喎。 嚇嚇！咁但係佢嗰個嘴有個飛彈頭咁樣喎，係啊。但係嗰個信號彈又射過咁，我係射咩咯？ 唔記得啦。根本嗰支咁嘅死人槍喺套戲入邊好雞嘅啫嘛。 嚇！ 老實講，你話記得嗰啲槍點樣，可能係七星俠嗰啲會記得多啲嘅。 嚇！ 佢隊隊隊都會有支槍㗎啦，梗有嘅咁就咁，但係你喺吉田嗰支就好鬼流嘅個感覺。 嗯嗯。 唔係佢好笑㗎嘛，佢可以將幾支槍拼埋一齊射勁啲㗎喎。 點變咗戰隊嘅槍？ 個劇啊，個劇，佢要拼埋㗎喎，一齊將幾個槍嘴拼埋喎。 嚇！ 好笑啊，係啊。 膠水嚟嗰啲。 嗰支嘢啊， 黐埋一齊啲最勁啲。 人哋點著個爐嗰支啊， 係 啊，點著個爐咧嗰支，嗰啲打 幾支拍埋一齊啲 gas 勁啲啊， 係可能係 啲火大啲嚟。 咁總之我唔中意嗰支嘢嘅，有興趣係買啦，嗰支我冇興趣。係啊，唔係因為嗰支佢係擺翻喺咧 Sailor Moon 嗰個系列嗰度賣嘅，因為嗰系列就唔係得 Sailor Moon 嘢嘅，咁啊嗰啲就叫做就唔係限量嘢嚟嘅，係成大貨嚟嘅。其實我又唔知點解呢個超人變身器唔擺喺嗰度做咯，我又唔明咯，係咯。 咁唔知啊？ 即係唔通佢渣得過 Sailor Moon 嗰個變身器咩？你覺得？即係個意義上啊？ 哦，應該唔會啊。 冇可能啦，更加即係應該更加有嗰、那個，即係或者你比起呢支槍，佢應該更加有嗰個地位同埋嗰個。要助力啦，但我唔知點解佢反而呢個係即係咁樣限量咯，係咯，同埋你玩地區咯，即係明明係同日本大家同步同一個鐘頭同一分鐘嘅開始競價，你又無端端搞到我哋係執即係執二攤， 佢都係賣剩拎俾你嘅而家， 咁我又唔敢話賣剩嘅， 唔係佢特登抽起我拎俾你啊， 即係如果你講賣剩，我諗都唔會㗎啦，如果你我喺日本咁樣，如果全數抌出嚟咧，我諗都冇曬㗎啦，應該。我想日本人 就佢抽起咯，傾掂嗰度 keep 起啦 ，keep 起即係幾百支，等我哋都有得買。咁你咁講都得，咁係咪要多謝佢添？咁但係即係點解又要延期啊？跟住你又要留意住嗰個日期。喂，呢、這個日期突然間公布嘅喎， 係 即係你 miss 咗，可能你就 miss 咗嘅咯。 係佢唔知做呼，佢好似開埋前唔知一日定咩 Facebook 先彈出嚟，定係 佢都變咗好似嗰啲樓上鋪咁啊，好似上次初號機頭咁啊。 哦，系咪正常嗰啲咯？咪你同佢有缘嘅话，咪买到咯。 即系佢系争在未系嗰朝早先话你听咯。 系佢唔系开卖前一个钟先突然贴出嚟。 即系佢都早一日嘅咁就都多谢佢噶啦，都系嘛。即系我觉得唔好惯啲咁嘅嘢啦，大佬。 嗯。 即系 anyway， 咁我哋又唔系炒，你唔会理嗰只嘢，第时会升定跌。即系我真系想要啫，即系好中意或者好觉得好有纪念性啊。即系好似都唔系做俾我哋呢啲人嘅。 佢都系谂住俾你翻去炒咁 嘅。市场系嘛，我最憎。anyway， 咁啊个产品我就觉得 OK 嘅，系啦。不过即系佢嗰种销售方式，我就非常有意见。 嗯。 我都讲啦，既然系咁啊，不如做我哋头先嗰样嘢啦。 系咩？都俾钱先做啊，全部都系。 系啊，索性唔好鬼卖啦，即系索性不如连呢套超人 Ops 都好，系嘛？ 唔理，總之你呢套呢你都可以貨金係咪貨即係你貨到咁上呢佢就識變第二個形態，唔貨一路都係呢個形態嘅啫，一路都攞唔到第二張卡，即係嗰個大頭妹由頭戴到尾，係 冇得變靚女啦， 冇得變靚女，呢個大頭妹由頭做到尾啦，咁呢個貨金呢依可以換樣喎，大頭妹都 係連啲衫都有換啊，露出度有幾多咁啊，都係你貨幾多金有幾多 呢個大頭妹就唔無謂啦，冇咩睇嘅呢個我見到啊。即係我見佢平時呢、那個唱歌呢佢最邊咪叉條腰嘅。 嗯。 佢要夾硬挺起個胸啊。你先睇得到原來佢係女嚟㗎喎。 嗯。 平時喺套劇入面呢係直落嘅大佬。 嗯。 哎呀真係救命啊大佬。係啦即係唔該換換啦係啦。即係如果係咪有得貨先我都貨少少啊大佬。 轉一轉先起碼好啲先。 換個女主角。即係你摸即係你派咗隻 pair 啊咦唔係幾好牌喎可以換牌嗰啲咩 game 可以換牌㗎喎 換牌係 百家樂啊 吓唔記咗我都冇玩 可以換牌㗎嘛 哈 我想咁樣玩囉係囉喂條女唔好掂啊換牌喎係囉但係我都貨金啊嘩頂唔順啊喂做多兩集已經頂唔順啊仲做落去啊喂我貨金先換女主角先啊系咯，咁样玩啊嘛，咁跟住可能你货到某个程度咧，佢呢个都系五十周年嘅啫，呢个超人，咁系咪会又变身起一个送俾你？ 系 咯，总之货金货得最多嗰头3000个，啊获得呢个吉田同呢、這个同呢个迪迦啊变身器各一咁啊， 系咯， 系咪咁啊？应该 系应该咁啊， 高过啦，咁我货下先，等我货下先，睇我做唔做3000个先啊。咁我做唔到啊，冇辦法啦，係咪先？咁我又我冇 錢。係，咁我更加有珍藏價值添，咁樣整。 話唔定冇人肯貨咧，我貨10蚊都我有份咧，好難講嘅，係咪先？咁啊，唔好貨10蚊咁衰，貨20蚊啦，咁啊搏下佢嚇，可唔可以換到女主角咯？係嘛？換唔到女主角，可能我都有份抽到超人嗰啲嘢啊嘛，係咪先？即係個黑人牙膏呢抽獎係咪抽呢個鐵甲萬能俠大交喎二號喎大家記得二號幾咩事呀 我唔知呀呢個。 都好踴躍呀明明我都唔用黑人牙膏我都唔用黑人牙膏呢真係都係嗰啲用第啲牌子啦嗰啲啦都即刻買支黑人牙膏去抽一抽啦係咪先。不如咁玩啦。OK, 好啦冇啦。 係咁多 啦。冇啦冇去補充啦 ,OK。 冇。 好。咁啊叫做拉過㗎喇嗰樣嘢都 ,ok, 好下個禮拜咩戲數 下個禮拜咪 換碟追擊五啦係咪 係 殖民啦再加呢、這個啊呢、這個咩機械女啦係咪 下下喔做啊佐藤健嗰套啊 佐藤健嗰套係當呢、這個寫地球沒有喵啊 係 啦係啦咁仲係咪有呢個吹夢的巨人啊 吹夢的巨人我唔知係咪喎但係其實北美做咗好耐㗎咪。 佢做好攞畫嚟應該。 係囉。我見好唔掂㗎喎啲。 我唔知嗱佢就是史不保嘅照計又應該唔會差但嗰個排頭我真係冇乜興趣嗰個巨人呢係個阿伯嚟㗎喎。 係條女你係樣衰喎。 即係個僆妹又唔可愛㗎喎。 嗯。 即係你羅莉呢搵個吸引啲咪即係嗰個外形因為可能佢套戲入面好得意唔定我唔知道。即係唔吸引嘅你睇到咦咁即係個巨人佢係原來個巨人嚟講係算矮㗎喎。即係佢 係好細粒喎俾啲人掟掟去喎。 佢係好㗎因為呢個巨人係好巨人嚟好人其他巨人係莫衰嘅。咁你咪講啲咁嘅故事喂唔好吸引到我個主題呀、啊、我唔係話套戲唔好睇我冇睇過。咁或者睇下有冇機會睇到啦係啦睇到同大家講下啦。咁你話仲有呢個冰河世紀隕石撞地球。 佢哋話好差喎好似。 應該都一般嚟喎係啦。 系 咯，即系个咩自己地球自己救啊咩嚟噶？喺大陆 唔知啊呢、這个，我睇唔到嘢嘅。 系啦，跟住 One Piece 话有呢、這个去澳门嗰套啊，赌城风云喎，嗰个版本喎，好似澳门喎，去咗嗰度系， 嗯， 系嘛 ，Beam 高啊嘛呢个叫做，佢个画图我睇我点解出咁澳门嚟嘅呢个位，系一球王比你啊嘛，啊， 哈哈， 输在起跑线啊。又如何是吧 ?OK, 跟住有一套叫點五部咩嚟嘅呢 唔知呀呢个 啫。中英聯合聲明咦喔、哦、84年係好睇呀呢啲。可能變態超人下個禮拜先正式上畫。 但啲長數應該減少正式上畫先咁會。 係呀咦係喎有時又未必係正式上畫一陣會增多喎又係喎根據以往紀錄。 係喎。 咁就變態超人會唔會 会唔会都 OK 咧？ 哦，唔系都会减嘅，正常点都 都会减，惨啦惨啦，咁啊睇下咪睇下点。好啦，跟住再下多礼拜就我哋等咗好耐嘅，我哋等咗耐啊，唔系话个个啊，就系、呢个自杀特工系嘛，超能部队啦，系咪八月四？ 系 系啦，咁我啊，梗系期望好大啦呢套系。咁不过就大家都仲 唔系，我见到海报系咁贴啊，小丑嘅系。 唉，咁啊。咁啊！啲人都淨係識呢個角色啫，好 難。係咯，佢就係淨係識小丑，係咁就係出小丑 嘅。女都聽過啦，係咪啊？嗰啲咁嘅單眼佬子柯查咩人嚟㗎？跟住有隻咁嘅蜥蜴怪咁，你貼呢啲講 係咯咩？我唔打機，唔係打機玩啲玩嘢食嘅啲人，如果唔睇漫畫嘅話。 Will Smith 邊個嚟㗎？係 唔識啊？ 係嘛？小丑女你都係 sell 佢正啫嘛，你識唔識佢咩啊？ 点识啊？点会？ 咁第二佢个身形，好多香港人觉得唔正喎、啊，肥喎、啊。 系。 系咯。 点会肥啊？条腰好似水桶咁啊。 我又唔觉嘅，不过即系佢整体嚟讲，唔系话好瘦嘅。 系唔瘦，系唔瘦。 唔瘦，但我觉得几正喎、啊，系咯。咁但系唔系个个中意呢种啦、啊，系咯。 嗯。 我觉得美国都系咁噶啦，系咪先 ？OK 啦，咁你啲人就识小丑，咁啊冇办法唔贴小丑啦。 是 但啲人認唔認得出呢個係小丑啊？ 唔知啊，當係喎。 當係啊，佢都唔 有冇眉毛啊？呢、這個小丑嗰個 都唔係好似嘅喎，其實即係都係白面跟住綠頭嘅啫喎。佢件衫都好怪喎，因為 係有成身紋身，跟住小丑冇乜咁多紋身。 佢認唔認得呢個係小丑先？啲人 係唔知啊？ 我係 啲人，我呢套我覺得正常，啲人冇興趣嘅。 唔係啊，我係佢，我唔貼呢幾條友啊，小丑都唔貼，我貼翻 Batman 啊。 係嘛？唔知我戴上次攞臭曬喎，呢、這個 Batman。 唔係呢套戲有 Batman 㗎，我冇呃你喎。 有係，但係呢個 Batman 啲人唔係好憎佢咯。上次做完套戲啫。 個 Batman 冇啊，佛力出場㗎。 唔有呢個型啊嘛，都係咁啊造型。 你求其黑咪貓跳嚟嗰個 shot 咪用呢個做咪算咯，都睇唔真。總之個蝙蝠俠咁咪算咯。可能咁好 sell 啲喎，你信唔信？喺香港我講， 嚇 係啊，好 sell 啲啊。蝙蝠俠 又有一套新蝙蝠俠。 蝙蝠俠跳樓咁仲唔係自殺？ 係。 係咯，呢度又講蝙蝠俠自殺嘅喎，咁啊要睇啦，係咪？ 嚇！ 我以為阿佛力自殺啊嘛，咁啊入場咯。 嗯。 即係我覺得，如果貼呢個任何一個人出嚟，佢哋都未必。同埋佢嗰幅香港 poster 真係好肉酸咯，真係要講多次。 嚇！ 係咯，我真係想問下呢個係邊個整嘅咯？ 都係算啦，都係求其咯。而家有邊個次次整出香港呢？都係好求其。 哇！唔係喎，呢幅真係比以往更加求其喎。 嚇！咪同阿史唐姐呢樣 level 啊？ 我唔係啊，史唐姐好啲啊，嗰幅都 唔係一個搭一個咁樣就買斷咁。 幅啊， 係嘛？ 起碼嗰個一個搭一個，佢搭得唔靚啫，佢個概念都有個概念嘅。 哈哈， 呢幅相係冇咯。 係棟鳩咁企喺度啲人。 啲棟鳩㗎，佢仲啱啱喺個膝頭嗰位就 cut 咗下半截㗎。 嗯。 即係你喺一啲好錯嘅位度咧 cut 幅相嘅，即係我先唔好話你嗰啲 composition 唔得，你點樣去 cut 一個幅相啊？我一直講， 係 呢個 cut 呢個位都係最衰，一係你 cut 高啲再， 係一係半身啊嘛， 一係就見曬成隻腳， 係一係就見曬成個人，一係就半身咁， 好爭少少， 哈哈， 即係好簡單啫，你 cut 相咁有時都唔係成個頭見曬，你會唔會淨係唔見到個頭頂啲咁多咧？ 哦，唔會啦，正常，一係見曬頭，一係就咩啦， 係咪先？一係你再吸多少少啦，即係呢啲 composition 嘅嘢好難解釋嘅，即係我好難相信呢幅嘢係讀過 design 人去做噶咯 ，OK？ 吸咗隻腳啊，你話小腿嗰度？ 我見張 poster 係咁啦，咁到底係佢呢幅係咁，你個原裝幅都係咁啦。 唔知啱啱睇完《浪人戰士》啊，最新一集個唔知神父定牧師喎。惩罚啲人又搵条车胎，一嘢车落去， 幅系咁嘅喎， 小腿度啊， 唔系，我见到阿幅系有下边嘅喎，原来 系嘛， 下边有字嘅喎，哦，咁啊闹错咗，闹错咗，嗰幅系再剪接咗嘅， 系 有一幅掀开少少嘅，见晒嘅，见晒嘅，见晒嘅，但系见晒咧，下边就多咗个黑色嘅一条疤，唔系疤啦，一条疤咧就写字嘅， 哦，唔知啊，都系咁啊。 見曬成幅嗰幅好啲， 哈哈， 好好多。不過唔係好好嘅，即係好過嗰幅。嗰幅係將佢裏面再 zoom in 咗嘅。 係啊，原來有成幅嘅，有幅成幅嘅 ，OK。不過呢幅嘢本身都唔係太好，當然嗰幅再簽咗幅就更加差，係。我有幅成幅嘅，有幅成幅嘅，下面有黑咗嘅，黑咗有啲字，不過都唔係太好啦，唔係太好啦。咁啊，咁啊，睇曬嗰幅好啲，係冇 cut 咗隻腳嘅原來。唉，我收筆，係。 哦，咁都系。 不过都唔系好好啊，都唔好好啊，都唔系唔好。咁啊，点解佢唔用翻人哋美国嗰个原装嗰个咧？吓， 就系要香港版嘅嘛，系咪？ 佢嗰个喺下边望出嚟噶嘛，佢哋系。 嗯。 系咯，我觉得嗰幅都唔错啊。Anyway 咧，夺命狂沙系啦，咁有兴趣睇啊，又系啲大白鲨戏系咪？ 嗯。 啊，哆啦 A 梦新大雄之日本诞生系啦，即系都系即系再下星期八月四嘅，有叫宝贝当家咁，我唔知咩 ，OK。个靓妹做到超人女超人咁嘅，咁啊， 其余都差唔多，唔使讲咗。 有冇啊？ 冇，应该差唔多啦。 差唔多啊。 系咯。 O K。好啦，8月11日咪《线路行者》咯。咁而家就无线都已经夜晚喺度谷紧啦。 嗯。 咁但系故事又无关嘅，我唔知谷咩喎。 谷个名嘅，最紧要知道有套嘢做咪算咯。 哦，咁样有个魏成啦，系嘛？诶，超人古天乐啦，咁样呢个套咩嚟嘅？呢套《惊心破》啊，又系刘青云、谢霆锋啊，哦，仲有一套啦，犀利啊！呢套我哋成日话咧，大陆如果上唔到捉鬼敢死队，改个字捉妖敢死队咪得咯，咁样，原来唔得，点解咧？因为有第二套戏改咗啦，呢个名 系 叫捉妖敢死队，其实就叫做 Cool Bow， 原本叫做吓，个 Cool Bow 嘅一个故仔。咁佢玩日本嘅，即系鬼佬卡通，但系玩日本风嘅，即系意思系讲日本古装啊。咁呢套几得意嘅，但系啲样子就唔知道大家接唔接受啦，比较奇怪嘅，因为 Kubo 叫做咁叫 Kubo 嘅啫，原本。咁啊，香港叫捉妖敢死队，都系8月18日。 吓、啊，可以接纸嘛？ 接纸，冇错，冇错。有冇变呢、這个咩咩战队啊？嗰、那个？ 我咩战队？ 自战队啊！ 系， 唔知有冇变时变队啊？仲系，仲有分墟喎，哇！嗰礼拜咁多戏上嘅，18日。 系， 仲有啊，唔特别讲啊，分墟大家知唔知白头啊？因为好出名有名词啊，分墟咁嘅场面，大家未听过。 系，而家唔识啊，应该啲。 啊，唔识啦，系啦，而家分第二样嘅场面啦，大佬。 系。 好，咁另外有一套咧，其实我本来谂住讲下，因为其实我都望过下，我唔系成套睇晒，就叫《切勿关灯》啊。 系。 8月18日都系，系啦。咁啊，讲两句啊，好嘛？两句咁多啊。咁啊，其实就好闷嘅套戏。 嗯。 系好闷嘅。 嗯。 即系完全唔系你睇个画头嗰种紧张气氛。 系。如果只鬼又自己吓自己嗰啲喎，要系。 啊，唔系，佢唔系呢个问题。嗰啲好啲啊。 系。 嗰只鬼长期住喺嗰个细路仔间屋嘅。 系。 一开头佢已经知佢存在嘅，咁原来就系佢阿妈咧。细个原来住过精神病院嘅，因为佢阿妈而家都有啲事嘅，咁佢就嗰时就识咗个有个所谓嘅朋友仔，但系朋友仔死咗后尾，咁佢就话唔可以即系唔理佢，咁所以而家呢个朋友仔系鬼嘅，佢都成日同佢倾偈嘅，咁所以佢就一有冇光嘅地方佢就会出现，咁但系佢好怪嗰个 Ever Since I Hang 咁咧，就稍微即系只爪啲爪好尖嘅，系啊，唔需要做咩嘅，咁佢就好凶残嘅呢只咁嘅鬼。唔知佢做咩，想殺人嘅中意啊！咁有細路仔就明知佢存在嘅，佢而家個家姐咧就已經大個啦，就搬咗出去一組嚇。咁佢就記得原來佢細個都見過嘅，咁佢就講啲咁嘅嘢嘅。哇，悶得好緊要嘅啲氣氛，即係你唔好同我講呢套係同阿温子仁有任何關係，真係唉，我好難想象嚇。咁就唔係好建議大家睇，講真嚇，即係個寡頭呃到你嘅可能嚇。好啦，咁另外再跳8月25日報埋啦，報埋就8月啦。就有呢個國定16日大選狂徒啦，哇！呢個其實都係做咗好耐嘅，係。咁另外仲有最緊要就係真哥斯拉啊，係呢個一定要講啦，到時係咪？ 係。 係啦，咁而家就睇下呢個日本上完之後啊，反應如何啊？好似就做咯，係咪啊？7月幾號啊？係咪下個星期？ 應該做啊！7月都正，冇幾耐。 係咯，直情下個星期做啦，日本係嘛？ 哈 咁我睇下反應如何啊 ？OK。咁未必唔好睇嘅，雖然只歌仔個樣子真係入少少，話唔定佢真係個故事得咧，係咯，又或者會唔會唔係得呢個形態㗎？我哋只係睇到好少嘅地方， 唔知 烂尾啊！ 吓、 啊，条尾烂晒咁 啊！烂尾系系，因为个面啊黑斑嘛，我哋话开始啊嘛。 吓， 炸薯饼系。OK 好，其他唔报住啦，算啦，算啦， 嗯， 好嘛。 系啊。 吓，讲下系啦，嚟紧几个礼拜呢啲比较 firm 少少，系吓，因为其他啲随意吞佢哋转啦，讲嚟都冇用。 嗯。 好啦，讲完。好，咁啊，讲我哋 email address 啦。吓。 系。 tatsuksf@yahoo.com.hk 定 tatsuksf@yahoo.com.hk， 如果大家咩报料或者我哋咩讲漏讲错啊，欢迎大家嚟写信俾我哋，等紧大家回信嘅。转个头我哋会继续摆上咗埋 audiocast.com/sci-fi411 啊，咁我哋亦都会摆去呢个嘅 sci-fi-backup.thisistep.com， 同埋呢个 sci-fi411backup.wordpress.com， 仲有呢个 allthewaysci-fi.wordpress.com 嘅。咁如果大家去到香港网台 app 咧，就要 under 呢个嘅 record 先啊，会揾到我哋嘅。咁頭先以上講嗰啲嘅地方，如果我哋更新咗咧，就會自動喺呢個香港播放 catsquare.com 嗰度，亦都會有我哋嘅啦，揾到。OK， 咁大家記得加入我哋嘅聽眾群組啊，就係呢個 facebook.com/groups/33921261632嘅，33921261162啊，6632啊。好，咁網上播放時間逢星期一有 record 先，另外 openskyradio.com 美國時間逢星期一有我哋後期製作版嘅。咁我哋而家都會開始整返呢個 YouTube 嘅片啦，咁同埋而家 YouTube 片我哋嘗試做一個新嘅做法，就係冇公仔嘅，咁但係呢就會分返曬啲 link， 即係你可以隨時跳聽嘅，就好方便嘅。咁同埋呢，就算嗰啲名裏面出啲選擇得個字，但係啲字呢你可以撳落，你會搵返啲 link 出嚟呢，會搵到相關嘅一啲嘅片段或者 trailer 喎。咁會唔會咁好啲呢？咁即係叫其實我哋都係想俾啲嘢大家去，即係有得去睇返啊。咁其實好過貼幅圖添啦，係咪？咁既然貼圖俾人咁樣 stop 發，咁俾返另一條 YouTube link 咁冇問題啦，係咪？ 嗯， 咁樣 OK。咁而家就嘗試咁做，咁希望大家都去盡量 share 返呢個 YouTube 啦，係咪？咁去俾其他人都知道有我哋嘅節目嘅存在啊。OK， 好啦，我諗明謝返提供咁多資料俾我聽眾們，多謝大家。好啦，咁啊，系咪咁多啦？系咪啊？ 差唔多。 好啦，咁啊，同大家讲一声，好，拜拜。 拜拜。